大姑，好啦，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今日咧就系2018年12月1日晚上10:05嘅时间。咁今晚咧除咗小弟神驹之外咧，仲有兴旺陈咧都响树嘅。 喂喂，食翻首歌先，你播错歌啊？ 唔系播错歌，有咩播错歌啊？ 唔系平时嗰首主题曲嘅。 哦，冇所谓啦，呢、這个吓唔好讲废话啦吓，我哋今晚节目时间咧好宝贵嘅，唔系攞嚟讲废话。好啦，咁啊，今晚咧除咗小弟神驹之外咧，就兴旺陈咧都响树继续同大家是其是非其非嘅。电话号码81912047 81912047130条线嘅，咁啊欢迎大家咧依家可以打电话上嚟噶啦。咁啊依家咧先嚟一节咧天气预报吓。大家咧打电话上嚟嘅时候咧，就系我会打翻转头嘅，打一次就得噶啦。如果唔系咧，就永远都听唔到你嘅。OK， 因为会计翻嗰个时间先后，你再打咧就会重新轮过噶啦。好啦，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明啊，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咧就温暖。下周后期咧，气温显著下降。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21度，相对湿度84%啊。咁啊，即系今晚咧就已经入足钱噶啦。咁啊，啲海外益友啊，或者咩咧都可以系打电话嚟。海外咧就唔使打嚟嘅，就 PM 我嗰、那个Messenger 就可以啦。PM 你个电话号码俾我，我就会打翻俾你噶啦。咁啊，话说咧就即系为我哋正式开始喎，兴旺陈今晚要，因为太多嘢讲啦。咁咧 好啊好啊， 就话说啊。这个城寨啊，那他呢那个收视呢原来很高的、啊、即是每集呢平均呢都有呢3-4千人看的。啊、 他还有两边的嘛，有陶君衡那时候，陶君衡那时候他还要放在 花生台的 嘛。那个 archive 来的，我讲他直播，直播呢在城寨那里呢是有3-4千人的。Peak 那阵时候呢有4800的。吓、啊，我观察咗 咁多人睇嘅， 系啦，咁啊高过我哋啦，威水啦，屌你老味真系咪？咁但系你 咁咪多啲人睇，多啲人睇你几钱咯、 啊？吓、啊，咁但系你威唔得个泽哥喎、啊，系咪啊？泽哥嗰个节目 P 嗰阵时系7K、8K 嘅、啊，佢全香港依家收视最高嘅网台节目、啊，即系你高得过泽哥吗？嗱、啊，你都挑机呢班友吓喺度砌生猪肉，即系就话杜汶泽咧就系、是。即系暗示佢收共产党钱，佢冇明示嘅，佢冇话杜汶泽收共产党钱，冇。 佢有穿作附会啊， 你听暗示， 即系讲啲事实，即系引你去咩啫嘛。 跟住咧就老屈佢咧，又准备去即系参加呢个新东补选啊，咁样。喂，我哋不如播片呢、這个要即系播咗佢嗰段片， 即系费事话屈佢啊。 系呢啲我哋，你知道我哋最兴播带。嗱，我呢个播带 ，OK， 即系唔好话我屈你，唉，呢班咪贱人。嗱，依家我哋播一播带先，好啦，喂有啦，fit 晒，好，去播带先。 不过所以咧，另外一个讲法就系你早要踢爆杜汶泽嘅，你发觉佢有啲奇怪，佢突然之间咁本土咁反共，但系佢好似仲继续有人揾佢做嘢噶噃。 佢好似冇大陸 job 啦， 冇大陸。 佢有啲， 佢馬來西亞拍戲。 佢老婆有啊， 哦，肥田啊， 喂嗱，呢一樣嘢咧就已經好離譜啦。喂，我哋回應咗先，佢太多老屈嘢啦。好啦，首先嚟講，佢話咧阿澤哥咧有咩突然本土？喂，唔好意思啊，喂，你即係你咪啱瞓醒，你個廢土係嚇、啊、你陶君衡。 喂，突然咗好多年喎， 喂，佢喺2014年嘅时候，喂，佢已经系同情呢一个嘅雨伞运动，喂，因此而俾大陆封杀啊嘛。喂， 跟住仲喺微博成日发贴文噶嘛，搞到俾大陆嗰啲网民去屌啊嘛，成日都。 喂，2018年啦，依家已经系喂足隔咗4年啦。喂，你话阿杜汶泽依家系忽然本土，喂，佢都唔知道本土咗几多年啦。如果你话佢系本土派， 以4年计，佢都觉得系忽然啊。 即系咁样叫忽然，跟住咧又 即系又开始咧，又讲埋啊，即系阿杜太啦，系咪？阿田瑞妮，喂，田瑞妮关呢一样阿杜汶泽嗰啲嘢咩事咧？你点解提埋佢咧？喂，杜汶泽搞咗网台，田瑞妮完全系冇参与过佢网台嗰啲节目噶，冇参与过佢嗰一鸠时事，你点解要咁样咧？嗱，呢学基哥或者就叫咩咧？连坐法啦。喂，你点解要将人哋嘅老婆摆上去嗰度讲咧？喂，你如果你批评田瑞妮嘅演技，嗱，我觉得冇问题，你分开讲啊嘛。喂，你依家唔系批评田瑞妮咧，即系批评杜汶泽，然之后咧你老屈佢，跟住就攞埋人哋老婆出嚟讲啊嘛，大佬。喂，即系等于依家我批评你陶君衡，我会唔会讲埋孔令瑜啊，大佬？啱唔啱啊？喂，你啲人唔合理噶嘛系？喂，我屌鸠你陶君衡，我会唔会讲捻埋你个徒弟？会唔会讲捻埋你个孔令瑜啊，大佬？喂，我批评孔令瑜就一回事，我批评你陶君衡就唔会拉埋呢个孔令瑜落水噶嘛？咁简单嘅嘢，点解你成日都系呢班民主派就咁捻贱格噶啦？喂，当佢批评亨利嘅时候，系嘛？包括你欧乐轩都系，就梗系讲人老婆又人哋老婆做咩职业，关你捻事咩？啱唔啱？你批评亨利，你咪屌鸠阿亨利咯。你又讲埋你老婆，喂，佢哋成个民主派，成个泛民，永远都系咁噶。你闹阿郁敏，你咪闹郁敏啦。你又拉埋黄太落水，又拉埋佢啲仔落水。屌你谂，你成个民主派就系咁捻贱格，话俾你听，永远都系搞连坐法。但系唯一一个唔识用嘅咧，就叫黄杨达同埋陈秀慧，因为陈秀慧呢个八婆系专系有份喺度搞事搞非，专系有份喺度反郁敏，专系有份咧，而且佢有份参选嘅，唔好意思啊。 呢、这个唔系连坐法咯， 呢、 这 个唔出，呢、这个就系、是、 个体嚟讲都系贱啊嘛。 呢、这个唔算系连坐法，因为佢经常勾结佢老公又做节目啊，又参选啊，屌你有咩聊事斗非？呢、这个就唔算嘅。所以咧，你老萧咧喺佢个节目嗰度讲咧，就话阿田瑞妮咧都系一个即系公众人物咧，就无可避免俾人批评。喂，我觉得咧，如果你系纯粹批评田瑞妮，你话讲佢啲演技啊各样咧，我觉得冇问题，你有你言论自由，但你唔可以因为批评杜汶泽而摆埋佢老婆上台噶嘛？呢样嘢系啱唔啱啊？就咁简单啫嘛，有冇逻辑嘅呢班友系？喂，而且杜汶泽从来都唔系你个政圈嘅人物嚟噶嘛，佢娱乐界噶嘛，佢电影界噶嘛，点会你搞清算搞屌票，点会屌到嗰度啫？有咩关系啫？请问，喂，你废土，而且系好离谱一样嘢系，喂，嗱，依家首先咧，呢、這个刘世良啊，就道歉咗噶咯，原来系，嗱，我哋拎佢个道歉声明出，唔系依家睇埋佢嗰段片先，都未屌完啊，吓，依家播廿几秒已经火嚟埋，继续睇，咁睇埋先。 不过所以都 肥田啊， 喂，你谂下黄耀明。阿何韵 哦，一定封杀晒噶，唔使谂。 封杀晒，点解佢仲有 边个有大陆 做到生意嘅话，就真系咩噶啦？ 喂，奇怪喎、啊，大佬，唔系我即系问呢个问题咋？我唔知系咪啊？ 冇啦， 系咪啊？冇理由唔封杀你嘅喎，而家喂有杀错冇放过，喂你杜汶泽咁过瘾，因为你老婆又继续有嗰啲大陆嗰啲剧啊又好，嗰啲广告又好有一接，喂你杜汶泽就可以继续喺度噏风噏湿喺度发癫。系嘛？ 你又发癫， 老公就冇所谓嘅。老公嚟讲，最重要就系有睇揿嘅啫。我觉得，即系话同一战线，即系咩咧？面对共同敌人嗰阵时候，你会归边埋位咯。譬如要嚼要从严嗰阵时候，你就会归边埋位嚼佢咯。 嗯， 系咪要放生下机？你咪唔好出声，唔好话佢戒票机咯。咁， 嗯， 咁你其他节目你嚼佢冇所谓。即系我觉得老公活用呢个统一战线咧，系佢取代国民党嘅原因嚟嘅。 但系戏子嚟噶嘛，取霸。你同我唔系戏子啊嘛，戏子无情、啊。但 嗱，即系首先咧，你呢个刘世良咧，哇，你真系都算贱格咯，真系。哇，佢话咧共产党咧就话平时咧闹佢咧就冇所谓，只要咧一揿掣咧佢翻埋位就得。喂，大佬你啲咩逻辑嚟噶？系即系凡亲系唔去即系认同你一齐咧去捧阿姚松炎或者一齐撑呢个李卓人。喂，咁啊已经系即系，就算佢平时点样去反共，点样去批评共产党咧，唉，咁都唔计数啦，咁都已经系统一战线咗噶啦，已经系屌你老尾啦，真系呢啲乜捻嘢逻辑嚟噶系？喂，呢啲完全系泛民嘅霸权逻辑，系黐捻线嘅系， 有冇可能？喂，佢头先讲话啊，只要咧佢个嗰阵时咧唔撑啊，姚松炎啊，或者阿基出嚟嗰阵时，我哋唔出声啊，哇，咁啊已经系头一共啊！我屌你老母，你咪黐捻线噶？呢啲系咩逻辑嚟？即系只要你讲，譬如你直接讲啦，你话只要唔听你泛民大台嘅指挥，只要唔听你泛民大台嘅指令，就系头捻咗共。哪怕你平时点样反共，点样批评共产党，你都系共产党收买咗嘅人嚟嘅。屌你老母，不如咁讲啦，直接你都系想咁啫嘛？喂，呢啲叫民主咩？呢啲叫民主啊！喂，仲有最尾无啦爆一句弃子无情，喂，你乜嘢意思啊？陶君衡大佬，你啲咪歧视晒成个业界啊？弃子无情，屌你老母，真系噏乜捻嘢啊？仲有啊，你呢个刘世良啊，冇喺度扮嘢咧，又话自己冇附和，你有冇暗家产？你同阿陶君衡喺度 chit chat？ 喂，如果你唔附和佢，你应该一早指斥佢啦，啱唔啱啊？哇！依家道歉嗰阵时扮晒嘢，喂，大家睇下佢嗰个道歉声明先嚟捻谱啊！ 徐少华咪嗰个？ 唔系，嗰个徐少华咧就即系又唔出声又唔成，跟住咧后屘咧又冇附和佢，一阵间先讲徐少华咧，一讲咗刘无良先。乜你刘无良咧都真系算无耻到极嘅，真系。你睇下佢嗰个道歉声明，喂，根本咧就毫无悔意。不过阿泽哥就话，即系原谅佢啦，系咪先？但系呢啲人咧，即系我觉得咧，即系原谅佢都嘥气啊！我就屌你谂啊，我又觉得呢个人系嘥鸠气噶，系嘛？即系我一铺翻攞翻佢嗰个即系图片落嚟先。咁佢又讲咩咧？吓嗱，呢个咧就系、是、嗱，我系有引述噶，全部有证有据噶，唔系喺度乱噏噶，大佬，屌你老母！唉，真系你睇见佢嗰啲节目咧就黐捻线噶，噏亲嗰啲嘢咧毫无预备谂都系噏。嗱、这个、呢个咧 HK 零一嘅正情，嗱咁啊讲咩咧？话刘世良咧喺佢嗰个节目《政治咖喱饭》咧就向杜汶泽正式道歉，就解释咧佢哋讨论咧如果本土派要喺选举咧打传统泛民，就需要杜汶泽呢种舆论领袖吓、啊，就形容当时陶君衡嘅言论讲大咗。屌你老母，呢啲唔咧讲大咗嘛？啱唔啱啊？你啲系老屈，你啲系砌生猪肉，你哋生安白做。呢啲唔系讲大咗啊，大佬！喂，你哋泛民嗰啲网台、花生台、城寨 D 一百，永远就系用呢种所谓讲大咗，其实有老屈。玉敏俾你屈咗十年啦，点捻样收共产党钱啊？喂，你成个台都靠老屈嘅啫，屌你老尾，真系证据啊！攞证据出嚟啊嘛！喂，完全毫无证据，噏咗就当系。喂，你今次遇啱呢个系杜汶泽，就俾佢成功反击啫。喂，第二啲牙力细啲嘅、削啲嘅，屌你老母，俾你成功老屈噶咯，吓、啊、都唔知俾有几多人俾你屈捻过啦，冚家富贵真系。 你都有啦。 喂，我都有份啦，俾你话我咩收共产党钱。 阿辉嗰时候话你有手影足噶嘛？ 屌你老母，乜捻嘢有手影足啊？赌马咩？有手影足？噏乜捻嘢啊？赌百家乐啊？有手影足？屈得就屈，喂，要啱啊！你而家即系呢啲咧，叫太上太岁头上动土。你而家屈着呢个叫泽哥咧，你冇捻运行。屌你老母閪，喂，咁样叫讲大咗？你直头屈佢啊，或问佢质疑佢，即系点解喺即系佢老婆仲有喺大陆有 job 接，然之后咧佢就可以咧日日喺嗰个网台嗰度噏三噏四，你噏呢啲嘢啊？陶君衡呢啲唔系叫讲大咗啊，大佬。一完全老屈啊，生安白做啊！喂，跟住又话咧，由于陶君衡嘅言论出自佢嘅网台，佢要为事件负责。你老母，你唔系因为纯粹系因为佢喺你个台嗰度鸠噏，你要 你 作为个台长， 喂， 你有份啊嘛？屌你老母！你啲乜捻嘢道歉啊？你啲道歉就衰捻个叶刘淑仪，因为佢态度 sell 廿三条推销嘅态度唔好而道歉。你即系仲衰嘅叶刘淑仪，你依家系，因为咧陶君衡嘅言论出自我网台，所以咧我要为呢件事负责。你老母系你自己有份噶嘛？你有份噶嘛？你大家听翻佢头先播带嗰度，佢有份噶嘛，大佬？ 佢话最紧要咩嘛？吹鸡就埋位啊嘛！佢讲嘅呢句， 喂，吹鸡就埋位系嘛？喂，陶君衡讲阿杜太嘅时候，你仲话诶肥田啊嘛？喂，呢啲唔系附和佢系咩啊？ 喂，如果你系唔认同佢，你嗌唔好讲人老婆咁样啊嘛，系咪啊？你用附和佢、啊，仲有噏佢噏埋晒嗰啲沥青、啊，而且嗰个都唔系属于阿杜太佢嗰个肥田，系 佢佢属于胡杏儿啊， 狗唔捻搭八真系。佢会因为咁咧，就向杜汶泽正式道歉。其实佢唔应该。佢话嗰句说话出自边个？好始终都系佢嘅节目，佢嘅主持人。哇，讲到自己好似大义凛然咁，哎，揽上身啊！你老母你自己有份讲噶，扑街！嗱，跟住又开始抽水啦。喂，你啲系乜捻嘢道歉啫？你老母系你真系呢啲叫道歉咧，就真系笑捻死人嘅。好啦，跟住佢讲咩咧？就话咧， 佢话讲谢大奸啦， 唉、哎，跟住又抽水，又讲谢大奸啦，又话自己离开 D 一百嗰阵时咧，就俾呢个 D 一百嘅创办人郑大奸咧为首嘅人士啊，即系成个 D 一百集团啊，发动网上攻击，就攻击佢收共产党钱同抹红，就因此好明白杜汶泽听到呢番说话感到愤怒，系嘛？ 咁你都做啊？ 你老母閪真系，喂，唔该你啦，你道歉就道歉啦，又喺度抽下大奸水，狗唔捻搭八。你啲咩道歉啫？喂，呢啲算系乜嘢道歉啊？请问大佬，即系虽然咧，泽哥咧就话即系，唉，即系都系即系 泽心人口 啊！真系泽心人口啊，可以用呢四个字去讲啊！真系泽心人口，系咪？觉得你即系都道歉咗算数，咁啊，即系咁啊，泽哥都系算数，咁啊，即系算数啦，系咪？但系都要批评下你呢个友，喂，你自己有份讲嘅，你嘅道歉咧系九唔搭八嘅，唔该你啊！你嘅你系有份讲嘅，唔系因为陶君衡讲大咗而佢喺你个台嗰度讲，而你需要道歉，而系你自己都有份嘅。OK， 好啦，咁啊跟住咧就仲好笑、啊，就轮到咧呢一、這个陶君衡咧又唔道歉、啊，咁大家听下佢讲乜捻嘢啦。陶君衡系坚拒道歉嘅、啊，大家可以听听嗱。 你得罪咗大， 好啊，依家播带。 导演阿、啊、哥， 好紧张嘅。 唉，你有冇你有冇请保镖先、啊，阿哥？ 咁第一，其实我觉得系好事嚟嘅。 好事啊！你仲话好事啊？哇！你真系一啲都歉意都冇啊！你真系啊！ 我唔知我点样道歉，我都好想我，但 你都好想道歉嘅。 但我唔知我道边忽啦。 喂，你大家睇下呢啲咁嘅人嘅嘴脸，你话几捻可耻啊！真系。喂，再听多一次，佢真系几捻无耻，真系呢段。哇！真系贱中之霸。 第一，其实我觉得系好事嚟嘅。 好事啊！你仲话好事啊？哇！你真系一啲都歉意都冇啊！你真系啊！ 我唔知我点样道歉，我都好想我，但 你都好想道歉嘅。 但我唔知我道边忽啦。我边忽系即系过咗火位除 唔系佢叫你咩？贵玻璃系咪？系咪贵玻璃定咩啊？ 唔系我一句我估系无厘头啲嘅，啲人都有讲，我都承认嘅，就系嗰句就话咩弃子 弃子无情呢、這个非常之唔要得，因为咧你咁样等于系歧视艺人啊！系嘛？即系你觉得？ 不过我都系，而家我拍过，因为我又拍过戏嘅。 系咯，你自己又系啊嘛？你真系 我又做呢个 YouTuber 咁。 咪咯，你 咪即系咧唔睇啦，即系佢再跟住讲呢啲冚唪唥都系废话嚟嘅。喂，你呢个咩无耻之徒？呢、這个陶君衡，喂，竟然加埋唔知道乜嘢歉？喂，你有冇搞捻错啊？陶君衡，仲话觉得冇乜问题，仲话觉得好事、啊。你即系黐捻一线啊？系咪？屌佢屌捻到懵捻咗咧？ 你大把嘢需要道歉啦！你无啦啦话人弃子无情，你系讲紧佢啊嘛？ 喂，第一你又话屈人哋弃子无情，第二你又屈人哋咧吓，即系点解可以一路咧闹呢一个政府，闹呢个共产党，一路咧就可以有 job 接，而且咧讲讲下咧又摆埋佢老婆上台，呢啲系乜捻嘢人嚟噶，大佬？喂，你咁样经过咗咁多嘅批评之后，你依然系觉得唔知道啲乜嘢歉？即系呢啲人有冇反思嘅咧？有冇即系一个自省嘅能力嘅咧？系吓、啊，你真系无毫无悔意。喂，跟住佢仲好笑啊！喂，你听埋落去啊！佢话自己系临时讲嘅，喂，依家要播埋呢段。 佢话冇预备过， 系啊， 我听晒啦嗰啲嘢。 依家播埋先呢段要。 你真系回力镖，真系 自己打翻自己。 系咯，你自己你所有人啊，就算如果你讲政客啊，你自己参选，你拍嗰段宣传片摆喺 Facebook 啊，全部都系戏子嚟噶啦，啱唔啱先啊？唉，真系 边个做人咁老实噶？ 咁啊， 唔系我觉得好嘅一样嘢就系咧，话俾大家听，因为嗰阵时候咧，我回忆翻起啊，其实第一就系我哋从来冇准备过。即系讲呢个 topic， 或者讲阿泽哥嘅， 是臨時黃世良是俾咗個假設出嚟，話如果咁咧就 OK 啦。 即係你大家你睇到咧呢班友咧，嗱頭先唔係我吹水，呢班友根本做節目嘅時候又冇預備，諗到乜就噏乜，就諗到邊個就屈邊個。你老母閪，你真係你冇證據你就唔好講啦，唔該。喂，基於一個客觀事實作出主觀評論，喂係咪咁艱難咧？喂，有嗰句讲嗰句系咪咁艰难咧？永远就喺度哗众取宠，永远就喺砌生猪肉。嗱，郁敏咧承受呢啲咁样嘅抹黑啊，即系含屎喷人咧，足足已经十年噶啦。跟住依家最新嗰个受害人就系杜汶泽，就系咁简单啦。你呢班友永远就系咁，哎，我临时讲啊，冇预备啊。你不嬲，你嗰啲咁冚家产节目全捻部都系临时讲，全捻部都冇预备噶啦，谂到边个就屈边个噶啦，你老母閪！你估你第一日系咁啊？喂，你过去十年之间啊，都唔知屈过几捻多人啊！只不过嗰啲人咧冇机会可以有一个咁嘅反抗能力，就唔好意思啊，因为你声大过佢啊。你个咁啊死人台花生台，即系屈得人少嘛，大佬，成个台都屈人嘅，靠有几时候讲个半分嘅证据？请问临时讲冇预备，你成部全部啲节目都系咁啦，笑看太平山啊，乜捻嘢大军阀啊？你老母系全捻部咩无神论啊？有边个节目啊？好似我哋咁样系有晒证据、有晒成啲乜捻嘢都冇，永远都系冇嘅。啊，一阵间又听到边个讲学晒八婆灵嗰啲衰嘢？诶、哎，我听到边个电话讲啊？啊，听到边个 WhatsApp 群组讲啊？你老母系你 show 出嚟睇下先啦，乜捻都冇，永远都系乜捻都冇。喂，你基于个客观事实去评论系咪咁艰难咧？请问？永远喺度吹水，永远喺度作嘢，永远喺度屈人。喂，我如果批评你，我依喺节目嗰度，我屌捻埋孔令瑜得唔得？请问，吓、啊，黐捻线嘅呢班友真系，喂，你连自己衰乜都唔知，你提人老婆做乜捻嘢啊？无端端喺度，公众人物，你老婆都系公众人物啦，孔令瑜系咪公众人物啊？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黐捻咗线嘅你班友，简直系你批评一个人就批评一个人，你又唔好攞埋人哋啲老公啊、老婆啊、仔女啊一齐嚟批评，咁简单嘅道理。跟住又话啊，研究人哋边度有 job 接，你老母閪，你个民主动力系民主动力啊？佢嗰个 赵家贤， 你老母你个民主动力嗰个赵家贤喺深圳嗰度做咩咩仲裁调解？喂，上捻晒嗰个官方网站，你老母閪，你嗰个系乜捻嘢啊？又柒头，嗰、那个叫民主大台负责协调嘅，你老母閪嗰个人系负责喺深圳嗰啲法院嗰度做嘢嘅，你个赵家贤喺深圳法院嗰度系有上咗个名嘅，系去做嘢嘅，认可人士嚟嘅，我屌你老母臭閪，嗰啲系乜捻嘢？嗰啲你唔捻睇？ 仲有一个更加要提嘅就系萧生啦，系嘛？如果佢以佢呢个咁嘅逻辑， 唔系咧。喂，如果你话萧生，哇，啲萧生仲可以喺个网度噏三噏四，但系佢个仔又可以喺大陆嗰度做生意，喂，你咁样讲呢？有乜捻嘢作用啫？喂，我哋个台从来唔讲呢啲嘢噶，唔好意思啊，你听翻啦，你自己，我从来唔讲呢啲嘢噶。你批评一个人，你又主要针对嗰个人嗰、那个对象嚟批评，屌你有乜成日讲人啲仔女啊，讲人啲老婆啊、老公啊，有乜捻嘢作用啫？你对于成件事嗰个理解有咩作用啫？有咩增进啫？你以为你咁样喺度噏呢啲咁嘅嘢好叻咩？即系哎呀，我知道佢老婆做乜啦，我知道佢啲仔做乜啦。你老母你系咪对于批评紧嗰件事系有帮助啊？定系喺度玩连坐法咋？纯粹屌你乜要玩呢啲嘢？你哋啊有边啲人啊？泛民嗰啲人啊，同大陆啊系冇关联嘅，完全你嘥鸠气啦，去唔该。完全系冇做生意，冇来往学术上，系咪商业上、政治上，你完全可以完全冇来往嘅，你哋系咪咁咧？屌你老母，严人宽己，多重标准，亲疏有别，就呢班泛民呢班友啦。好啦，咁啊呢班友咧，吓都算啦，系咪佢哋？咁头先我都提到啦，佢哋个台有四千几友喺度听㗎嘛。喂，嗰四千几友啊都有责任㗎，话俾你听。 嗱，而家唔系屌票啊，而系真系有责任。喂，你哋听到啲咁卵不符合逻辑嘅内容，都算啦，系咪？你都唔去指斥佢，都唔直斥其非。唉，屌你乜？你都即系当听唔卵到，算数啦。喂，有啲因为所谓黄丝咧先离谱啊，你知唔知啊？ 边啲咧？ 嗱，例如呢个咧。呢、這个 page 咧好明显咧，就系你嗰啲咁嘅社民连啊、黄丝啊、泛民嗰啲有搞噶啦，就叫 Deal TV 喎，有咁嘅 page 嗱，大家睇下。喂，居然间咧就想倒果为因系嘛，就想咧指鹿为马、颠倒是非。佢讲咩咧？喂，就无端白事咧，就整咗一个咁样嘅，即系佢哋自己又剪咗条片出嚟。OK， 就讲咩咧？就话真相还原，陶君衡咧喺网台大骂杜汶泽系鬼，哎呀连登巴打抱不平啊！原来系杜汶泽一个，原来系陶君衡一个衰多口啊！两位主持系力撑杜汶泽参选立法会噶，更加道出咗杜汶泽系香港嘅希望啊！咁又话屌你老母，系你咁捻样都噏得出嘅呢班友， 呢、這个真系即系断章取义到不得了啊！佢嗰阵时佢又话撑阿杜汶泽选新界东，佢话边个撑啊嘛？佢假日场冇撑票啊嘛？呢、這个咩？佢哋个节目，佢唔系真系撑佢去选取代长毛泽选新东啊嘛。 佢话如果陶君即系如果杜汶泽去选啊，长毛就变成咗界票嗰、那个，长毛就会输啊。佢哋系讲呢啲嘢啊，大佬。喂，唔该你，仲有啊，唔好再喺度嚟咁样颠倒是非啦。呢班咁嘅所谓黄丝带，呢班咁嘅社民狗，屌你老母系，仲有咩连登巴打？所以咧，我话俾你听，点解我依家唔再上高登连登咧，系有原因嘅。就系、是、因为你啲咁嘅曱甴屎咧，就搞祸咗窝竹啊！嗱，我就唔知咧，你哋嗰啲咁嘅，即系唔好阴间咧，又喺嗰个连登啊，又开九啊几个铺又，诶，仇思达咧就话，诶，我哋呢啲全部都系议员助理办嘅。你事实上你泛民啊，系有好多嗰啲咁嘅议员助理啊，系负责受薪嘅，走嚟开呢啲咁嘅高登连登 account， 即系扮网民，即系煽动啲舆论啊嘛，控制嗰啲舆论啊嘛，然之后热狗就学咗你呢招啊嘛。就喺2016年嗰阵时发功啊嘛，扮乜捻嘢你哋？九啊几个分身，然之后咧制造舆论，系嘛？即、就、系、是、导向，屌你咪最兴就咩咧？半夜三更咧开，最中意就半夜三更开，因为趁嗰段时间冇人啊嘛，就半夜三更开几啊个分身咧，就奠定咗一个所谓舆论嘅风向，跟住第二日啲人咪照跟住嗰啲人去嗰啲。留言去噏咯，你永远就系咁样嘢，连登巴打抱不平啊！你老母閪，你喺连登俾人屌捻七个一皮啦，九唔捻搭八，仲喺连登高登， 即系有心嘅人啊，可以睇翻个 post 系讲啲咩噶嘛？呢啲唔到你塞啲字入人哋个口啊嘛？咩 page 嚟噶？ 呢班咪友就系成班泛民嘅走狗议员助理，最捻兴就系做乜嘢？就喺度开分身，喺度嚟煽导。你救人多咩？你而家闹到阿泽哥，你而家救人哋啲 fans 多咩？救人哋啲观众多咩？即系嗰啲叫猪友啊，系嘛？你救人哋多咩？你有咁冇咁多议员助理啊？有冇咁多分身啊？你有冇臭閪？连登巴打抱不平，屌你老母！你垄断晒啊？你学热狗咁垄断晒佢都笨柒。估你老母閪真系，所以我点解咁强调？喂，我哋要喺个 Facebook 嗰度做呢个直播，就因为我哋全部点解益友系全部真名真姓，就话俾嗰啲所有人听，我哋呢个平台系真系全部真人嚟嘅，假嗰啲我都 ban 咗佢嘅，唔好意思啊。点解我咁强调一样嘅就系咁啫嘛？你老母閪，你嗰啲咁嘅人全部系受薪嘅，资公堂嘅就系玩呢啲咁嘅嘢。一阵间就扮下五毛嚟咧聚焦啊，就喺度嚟呢叫咧草船借箭，话俾你听，你玩咗好多年啦，呢啲咁嘅招数，整一两个啲所谓假嘅五毛 account 喺度嚟咧，就引起公愤啦，跟住又话要投泛民啦，你老母閪，你玩咗十几年噶啦，呢啲招式，你当个 Lulu 咩？当个傻仔咩？啲呢家唔捻知咩？你老母閪冇用噶啦，依家成个网路已经系。即系已经系碎片化，唔再聚焦喺某一两个所谓讨论区身上。因为有社交平台你控制唔捻到嘅 ，Facebook 你又控制唔捻到嘅 ，IG 控制唔捻到 ，YouTube 你又控制唔捻到嘅，我都有得发声，你控制乜捻嘢啊？你玩咗十几年噶啦，呢啲招式系将真相还原，还你老母啊！还头先已经成段啦，阿亨你剪捻咗出嚟嗰段就已经系最捻完整意思噶啦，系仲还乜捻嘢完啊？你老母閪，俾你打两隻字就可以指鹿为马，打两隻字就可以吓颠倒是非啊！ 悭啲啦！你泛民呢班友真系仲喺度搞呢啲咁嘅嘢，有正经事又唔去做，你老母系靠你班嘛冚家铲争取民主，死捻咗佢咯！佢真系。啊！快啲去连登嗰度，去高登嗰度又开啲分身去屌下我啦，笨柒！屌你老母閪！我唔系话个个都系分身，不过你班友事实上就系有分身，包括我知道热狗都有。嗰阵时热狗郑松泰选到之前，我根本上我亲眼睇过有啲人系开呢啲咁嘅嘢。你泛民嗰啲友你自己讲啦，你话冇嘅，你出嚟发毒誓啊！冇嘅，如果你冇嘅，系咪？你有嘅，你全家死绝，全部生癌。屌你老母，你夠胆出嚟发毒誓啊！你话你冇啊，冇开呢啲咁嘅分身啊，冇制造呢个网络舆论啊，笨柴，你发毒誓啊！你老母真系一路搞呢啲嘢系嘛，仲喺度谂住颠倒是非，你靠你仲可以谂住好似以前咁啊？吓喺个网络嗰度做大阿哥啊？你泛民系？哦，永远可以导向舆论啊！呢、這个又五毛，那个又盲毛，唔该收工啦！依家泽哥嗰个台啊，全港 number one 啊，唔好意思啊， 70万人 like 啊，每10个香港人有一个 like 啊，70几万人啊，系 like 佢个 page 啊，然之后咧，佢嗰个直播咧系全港网台嘅 number one 啊，唔好意思啊，睇 live 啊 ，live 啊。唔系 archive 仲劲啊，10几万啊，你哋拍马都追唔上啊，唔好意思，车尾灯都睇唔到啊！屌你老尾，仲喺度玩埋晒10年前嗰啲招数，系嘛？开埋晒啲咁嘅卫星台啊，90几个 page 啊，系啦，翻高登讲啦，你哋班咁嘅泛民嗰啲咁嘅议员助理，你老母閪，永远都系匿名啊！你留意一下，实名啊嘛，笨柒！屌你老母！即系呢啲咁嘅招式，你玩咗10几年，仲谂住靠呢啲咁嘅招式可以翻盘翻身？唉，真系呢啲啊，即系乜捻嘢人嚟？真系嗱，我仇思达就真名真姓喺度做节目嘅，我哋益友都冚唪都系真名真姓嘅。你点啊？你老尾真系好啦，咁啊，你班咁嘅黄丝啊，谂住喺度辩驳啦，系咪吓？喂，冇得搏㗎喇。仲有啊，你刘世良啊，你头先都未讲嘅一样嘢就係、是、佢用举咗好多例子啊，黄秋生啊，黄耀明啊，何韵诗啊，都冇 job 接啊，记唔记得啊？喂，呢系佢自己讲嘅。喂，你系有份讲嗰个嚟㗎，刘世良。唔该，你唔好咁无良啦。 即系佢想撇清关系。 冇得撇清关系。 讲大咗嘛。 跟住你嗰个咁嘅徐少华仲撚衰，整个 post 又好似讲到话自己唔撚关事咁。你老母喂，学阿玉敏话斋，喂，你喺嗰个节目嗰度啊，你坐喺佢隔篱啊，你唔直斥其非，你已经系附和紧佢啦，大佬，啱唔啱啊？即系等于我同陈兴旺喺度做节目。喂，如果我有啲系事实上嘅错误，陈兴旺除非佢唔知嘅啫。如果陈兴旺知道都唔出声。佢都有责任啦，啱唔啱啊？喂，你知道噶嘛？系咪啊？呢个徐少华大佬，即系你觉得佢嗰啲咁嘅强盗逻辑、霸权逻辑，你都觉得系同意嘅？屌你谂，你事后又唔同意，你俾人屌你先至割席啫嘛？你即场唔捻讲，你即场唔捻讲嘅，你老尾真系。啲刘世良有份和应，有份附和噶，又喺度扮冇喎，扮晒揽住阿废土咧，就诶，因为佢喺我台嗰度发表呢啲咁嘅嘢，讲大咗，需要道歉。你老母你咁样真系嘥鸠气，仲衰捻个叶柳， 系好似废土食晒咁， 废土仲捻衰，仲话唔知道咩歉。你老母衰乜都未知， 你每一句都应该道歉啦，系咪啊？ 即系呢有道歉咪道歉咯，系嘛？你即系你都惯一铺噶啦，啱唔啱啊？你唔好讲话佢呢啲道歉啦，其实你成个泛民嘅道歉，即系嗰阵时又成日咧指斥人哋，又话梁锦松道歉咧就冇诚意啊，又一阵叶刘淑仪道歉冇诚意啊，呢、這个道歉冇，你最捻冇诚意就系你泛民所有人道歉都系假嘅，话俾你听，包括你个 陈海欣道歉都冇诚意啦，上个星期 你嘥气啦，你叫佢哋喂，唯一一个最有诚意话俾你听咩咧？当阵时2016年，你记唔记得叶普成败选，喐埋鞠躬道歉，系向支持者，系向支持者道歉啊！大佬，你睇翻当日嗰个宣言先啦，唔该你学下嘢啦，成班友冇品质、冇品格， 啲咩泛民啫？喂，出到嚟道歉，道咩歉啊？跟住长毛仲好笑又话：，我其实都唔想道歉噶，都冇捻道歉啦。 唔系咁样做悭嘢道，即系鞠完躬啦，转个头话自己唔想道歉。 鞠完个酸姜桥，跟住啊，又话：，我唔想道歉噶，我到你老母，你真系成班 友嚟捻晒 谱嘅，咁你唔好捻道歉啦。 做乜嘢咧？长毛车？ 唉，成班友啲道歉都系虚情假意，你老母。你道咩歉啫？跟住道完歉，冇人需要问责噶、哦。喂，你赵家贤系咪需要落台？你问责啦！你成个即系嗰个民主动力就系协调失败嘛？你成日讲阿基出嚟戒票，阿基点解会行咗出嚟参选啫？就因为你协调失败啊嘛！ 阿冯检基佢话需要有初选，讲咗好耐啦，你一直唔理佢，咁佢咪出嚟咯？ 咁你谂下，你赵家贤系咪需要引咎辞职啊，大佬？ 阿基哥唔系因为阿刘小丽被 DQ 先即刻冲出嚟话初选啊嘛？佢唔系咁急啊嘛？佢。早几个月，早半年都好似讲紧咁滞。 喂，讲咗半年，跟住你唔捻理佢，当佢咧系乜系乜？唉， 你 即系冇人需要问责 佢噶。 喂，你 系 冇人， 系咪应该倾翻个合理嘅机制啊？ 喂，你系完全咧道完歉就算捻数，冇人需要问责系好大问题。喂，你巫婆系咪？比如话你巫婆象征式呢个巫孟静啊，你都要比如话辞任呢一个泛民嗰个什么？召集人啦、 啊，咩饭盒会定咩议会阵线啊？ 喂，唔系佢系只系成个泛民嗰、那个依家嗰个发言人嚟嘅。喂，你系咪起码你都要扮下嘢？我唔使你辞议员啦，系咪？你唔需要辞职啦。但你起码你都要系咪辞任嗰个什么发言人啊？你赵家贤系咪你都要辞职啊？大佬，象征式都要啊，俾人哋挽留你最多，大佬你呢啲戏都唔做嘅，即系呢啲戏都悭翻，惊冇人挽留佢，屌你老尾真系。即系跟住又哎好啊，拍手掌走啊！你老母你班友系乜捻嘢人嚟啊？乜捻嘢民主嘅质素啊？呢啲系道歉，跟住又话检讨。你老母检讨咗你乜捻嘢咧？检讨完就检讨本土派点解唔投票俾佢，跟住清算，跟住喺度屌票。咁你成个泛民就咁捻样嘅质素，所以咧你话呢个涂君衡唔道歉，你系几捻贱格啊？呢啲人系佢点会道歉啫？根本由头到尾呢班友咧。尤其是社民连嗰班咧，就最唔中意咧道歉嘅，成日都唔认错，死不认错。 一个长毛，一个废土， 吓，咪啱晒，所以就系成个就系社民连咯，系嘛？就系呢啲咁嘅人咯，充斥住。咁我哋一齐睇下，其实泽哥咧今日咧都有出咗一啲嘅 post 咧，去即系回应呢单嘢嘅。咁我哋咧都要即系讲一讲啦，吓。即大家又会明白，又会理解到点解会泽哥会咁兴啦，因为呢啲系即系 好难唔兴噶，无啦啦讲佢。 唉，你成日讲人屋企人，呢啲真系讲人屋企人。喂，你主要批评个对象系杜汶泽，你点会赖到田瑞妮嗰度咧？请问吓、啊，即系你知唔知自己批评紧啲咩啊？阿废土，喂，我一闹你，我都唔会提孔令瑜啦，啱唔啱啊？我点解成日要举呢个例子？就系因为你真系完全唔捻知自己衰乜咯，废土。我会唔会提你嗰个掏孔令鱼啊，大佬？不知所谓。喂，我批评你刘世良，我会唔会讲埋你个邝永轩啊？即系呢啲咁简单嘅逻辑，屌你老母，你都唔捻知嘅咩？你刘世良个老婆系咪又系公众人物啊？系咪上书局啊？系咪有份做主持啊？唔通我又连坐法啊？喂，我哋个台从来唔搞呢啲嘢噶，但系你泛民嗰啲节目，嗰啲网台节目就系最兴搞呢啲嘢啊嘛！批评郁文嘅时候又讲埋佢阿黄太，讲埋佢仔啊！你最叻就系搞呢嘢嘛，就咁样先令个人最反感啊嘛！你批评阿亨利，你讲埋佢老婆，你讲佢老婆乜嘢啫？你讲亨利讲嘅系咪事实啊嘛？你要睇玉敏批评你嗰啲嘢有冇道理，有冇证据啊嘛？你老母成日讲人屋企人，一自捻贱格嘅你泛民噶，屌你老母成日喺度嚟扮晒争民主又反共，屌你乜全捻部书阿基讲嗰样嘢啱噶，呢咪叫文革式嘅批斗咯，系嘛？斗你唔紧要，斗咪捻埋你屋企人，斗捻埋你老婆仔女，全捻部咧文革基因呢啲系。就是你泛民主派几捻肉酸啊，真係。最鍾意提人，喂。你唔該將心比己啦，喂。好似我咁，如果我喺我節目嗰度，我两个钟头我全程唔批评你陶君衡同埋呢个刘世良，我齋批评孔令瑜同埋邝永轩得唔得啊？你会唔会火捻滚啊？你会唔会想斩捻死我啊？你问心啦，自己呢班友大佬。 正扑街嚟嘅，真系。好啦，嗱，泽哥咧就亦都系有一个即系 post 咧，今日出咗嘅。佢就话咧，记得当年喺商台做嘅时候讲错嘢咧，俾人告。咁啊，余争咧就曾经同佢讲人谁无过，如果真系讲错咗嘢咧，道歉就并唔系弱者嘅表现，而系一种品格。佢可惜咧，佢后生嘅时候唔识谂，就冇咁做，结果件事不了了之。过咗几年啦，佢觉得咧欠对方一个公道，于是行出咗第一步同佢道歉。结果咧就好大方咧咁原谅咗阿泽哥，到今日咧大家嘅关系依然良好啊。咁啊，泽哥仲好敬重呢位仁兄添。呢件事啊令到佢学识咗好多嘢，佢所以今日咧佢接受咗刘世良嘅道歉。嗱，我哋要尊重泽哥呢一个嘅意愿嘅。咁啊，但系咧，嗱，泽哥又讲，但系如果嬉皮笑脸咁回应，又以言论自由做万用刀咧，更加声称啊自己好想道歉，不过唔知道咩歉咧，即系废土啊！咁咧就同踩多佢个头一脚咧就根本冇分别。咁啊，泽哥就继续讲啦，废土咧就我同你无仇无怨，你无端白事前前后后踩我两脚，乜我个样啊真系生得咁似红地毡咩？似可以俾你意气风发嘅系咁踩咩？啊，就系咁样啦。咁希望咧就系、是、 乜废土用呢、這个用言论自由做包装 吓？ 咁、言论自由佢唔犯法，但佢贱格咯 吓。咪、言论自由咧系有界线嘅，大佬。尤其你 自由同埋系唔包抹黑，即系唔包诽谤噶嘛。 喂，大佬啊，喂，咁我够有言论自由啦。咁我今晚全集节目净系批评你邝永轩就得咯。我真系攞你邝永轩嗰啲嘢出嚟有证有据批评。你唔捻眼火爆啊？我批评你孔令瑜就得咯。喂呀，喂呢啲嘢，每个人都有做过一啲错事噶啦。咁我全集节目唔提你刘世良孔啊，同埋呢一个陶君衡得唔得啊？唔得噶嘛！屌你老尾，你点样做节目啊？即系唔可以咁样噶嘛？你咁样喺度嚟提人哋屋企人，即系唔该佢自己翻去，即系谂一谂啦。呢样嘢系到底系啱定系错？咁乜咁难去判断咩？吓呢啲是非对错黑白嘅嘢，喂，连呢啲你都咁难，啲正式系大是大非嚟嘅。我想讲系嘛？点解你唔道歉啫？就是、因为佢哋冇，即、就、系、是、因为佢哋唔兴道歉，因为佢哋唔中意认衰咯，唔中意认输咯。 你衰就衰咗啦。 佢连拗呢啲，喂，佢连呢啲咁样嘅抹黑系嘛，老屈俾人断正咗，喂，佢都选择咧。去逃避嘅，就唔知道咩嘢嬉皮笑脸，咁就算数。喂，依家唔轮到你嘿嘿嘿噶啦，废土。依家咧系一件公众嘅事务，已经系咧具有公共性噶啦。因为你老屈咧一个咧吓、啊，即系资深嘅演员系嘛，演艺界嘅资深嘅人物，同埋佢系本港咧网台界咧 number one 呢样冇得呃嘅。睇数字会说话噶嘛，系咪啊？你都系4800啫，啱唔啱啊？仲有我想讲啊，屌你老母呢个陶君衡咧，嗰阵时咧，长毛贼讲啊，话我哋个节目咧就真系车尾灯都睇唔到佢一个，你个 live 有几人睇啊，大佬？ 阿废土讲嘅呢个， 即系废土讲嘅呢个系嗱啱啊，呢啲就系是其是非其非，唔好屈错咗啊，长毛贼。 阿毛哥， 喂。我哋嘅节目依家好曳咩？嗱，依家 Facebook 嗰度1350位益友 ，YouTube 嗰度咧就900位，喂，加埋啊都2000几啦。你有做到咩？你一集都做唔到啦，花生台。你个 live 永远都系得20几人听，最多系闹玉文嗰集咧就100几人。 咪同埋 live 即收听人数唔代表啲咩嘛？就算你收听人数好多，唔代表你可以。 系喂，你收听人数多就唔代表你可以乱齐咁噏噶嘛？你都有个负翻原则噶嘛？系咪啊？呢人网路系虚拟世界就唔需要负责任噶啦，可以乱齐咁噏都得噶啦。喂，大佬啊，呢、這个平台虚拟啫，你个人系真实噶嘛？你嗰啲言论系真实噶嘛？你老母啱唔啱啊？屌你乜大人大姐，道歉咪道歉咯，错咗咪道歉咯。你摆明老屈佢嘛，仲有老萧喺度嚟扮嘢，又话诶公众人物遇咗手批评，晒气啦呢啲。 唔系批评咩？睇批评啲咩咯？你唔系老屈佢嘛？你话批评佢演技，批评其他，批评佢把声烦咁。 喂，你批评 咁呢啲好合理啊？ 即系等于， 但你唔系话乱咁噏啊嘛？ 唔系你批评系一个人，你点会批评？你点会攞埋人哋老婆出嚟讲啫？你批评佢咪批评佢咯，啱唔啱啊？不过我哋批评人，我点会攞人哋老婆仔女出嚟讲噶？从来唔会噶。即系佢到底知唔知呢样嘢几咁令人嘅反感嘅？即系，而佢哋最中意就系做呢一样嘢，系做足十年。即系反省一下啦！你批评一个人，你咪批评佢本身咯。你做乜又系咁喺度连坐法啫？即系冇讲话咩，即系等于阿基，喂又话佢嗰啲咩？你批评阿基咪批评阿基咯，批评佢个徒弟把撚咩？啱唔啱啊？屌你老母，真系成班都真系湿鸠嚟嘅，文革式永远都系咁。好啦，咁啊，跟住讲下咧，就系你啲咁嘅黄丝狗啊！即系黄丝狗嚟，喂，依家学咗阿亨利嗰句咧，就饭狗啊，即系啲叫做 OK。 阿Berry 都有讲嘅， Berry 妈都有讲啊，啲饭狗。 阿亨利做先，拎只狗担住个黄丝，做封面。 喂，你班咁嘅饭狗、黄丝狗，即系狗嚟喎，即系同热狗差唔多啫。喂，有冇可能啊？喂，我哋用我哋创出嚟嗰啲 terms 你唔好用啦，咩九万八从业员啦，咩喂你唔好用啦，唔好引用我哋嗰啲嘢啦，好唔好啊？喂，我哋创立咗一个叫黎主派，你点解唔引用呢？ 因为佢哋都系 黎派、黎主派，你引用啦，你就系偷我哋嗰啲 terms 系咪？九万八，喂，我哋根本我哋成日讲就系你九万六以前系咪？依家九万八，我哋个台讲最多。你点解要抄我哋啲嘢啫？跟住又抄郁文嗰个叫你哋总辞，刘世良有份讲噶喺个节目嗰度，你成日抄。 尹兆坚仲唔屌鸠佢？ 系啊，抄尹兆坚屌鸠啊刘世良啦！刘世良叫你总辞 啊， 话你鬼啦，快啲话佢。 尹兆坚讲引用佢逻辑。 嗰阵时你 话 郁我，嗰阵时郁文叫你总辞，你话郁文系鬼啊嘛？因为刘世良、刘无良啊喺个城寨嗰度啊，叫你哋泛民总辞啊，话你哋依家个作用真系得翻九万八啊！你咪即系抄我啲阿乔文，你咪抄郁文啲阿乔文啊？系咪？你系咪抄郁文个呼吁啊？你而家系啱唔啱啊？黎主派你唔该抄埋啦，我哋成日屌鸠黎智英，你唔抄埋佢？郁文都成日批评呢个黎智英，你唔抄埋佢？多捻鱼啊！好啦，咁咧就系跟住咧，即系依家要讲咧嗱。又另一个气郁啦，即系屌你咩高潮迭起，我哋讲咗差唔多成个钟都未听得电话。你泛民咧，即系自从败选就一个礼拜啦，系咪？依家我头七啦，头七啦，今日 系 OK， 今日头七就李卓人嘅头七吓、啊，好啦，咁啊喺开始喺度搞呢个屌票运动啦，同埋清算风暴啦，系咪？咁你知咁嘅民主动力啊？呢、這个叫赵家贤，即系嗰个死肥仔咧，好假的肥仔啦吓。 个头唔知做乜嗰个啊？ 唔系呢啲，我哋批评佢个头，你唔好以为我哋喺度嚟即系人身攻击啊、吹毛求疵啊。喂，我哋系向阿杨岳桥大律师偷师嘅啫，唔好意思、啊。杨岳桥大律师啊，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同埋一个咧，即系都可以话系，如果人系分三六九等咧，嗰啲上等人嚟噶啦，呢咁嘅人。 几乎最高级啦。 几乎最高级噶啦。 香港人有揀七十个人，佢有份其中一个嚟噶。 喂，月薪咧就九万八都不得已，每个月咧仲有呢啲咁嘅筹作津贴啊，下九啊几样嘢，医保啊。 佢自己仲有冇其他咩律师嗰啲收入噶？ 我唔知，起码咧每个月入咧至少九万八系斋袋嘅，所以呢个黄于桥咧就唔好白痴白鸠痴，有咩嗰九万八要攞嚟出粮？ 你戆鸠啊，大佬！九万八系俾佢个人嘅，咁佢唔排除佢个人再拎翻啲出粮啲做乜？但系佢即政府有津贴俾佢请议员啦、啊，开办事处啊，请食饭啊，睇医生啊， 助理同埋开呢、這个、 啊、 开呢个办事处咧，系有一个每年系二百几万嘅津贴，跟住咧同埋佢交通啊、资讯科技津贴、医疗咧就有呢个医保 ，OK， 做筹作津贴。 九万八系正代嘅， 系啦，嗰九万八正代嘅，唔识嘢咧就翻去问下人，黄于桥，唔好喺度出嚟含屎喷人。借啲嘢， 唔系啊！成日引用行屎喷人， 呢个好熟，唔知系咪翁文讲过呢个？ 屌，佢电影啊！ 你老母真系，唔好提呢啲废人啊，嘥我哋 airtime。好啦，咁呢个赵家贤咧就唔系先系讲翻个杨岳桥大律师先。 佢嗰阵时批评阿冯检基，系批评到冇嘢好批评。你话佢个头秃，佢有头发，边个想做检基？你老母即系呢啲系乜捻嘢大律师啊？系， 喂，呢啲就系啲泛民嘅小庄派啊！ 呢只泛 叫咩？新一代啊！ 新一代啦，喂，唔该你啦，呢班友真系。 喂，即系唔好，你唔好讲你以前个师傅汤家骅，讲你以前任前任党魁阿梁家杰，佢都秃头啦，咁点啫？咁唔系因为佢秃头讲嘅嘢就错噶嘛？ 黐捻线，喂，秃头有罪啊！ 喂，咁你得罪晒全港大部分上咗年纪嘅男士、啊， 喂，即系唔好咁捻低 B 啦！喂，呢啲嘢系我哋嗱，我冇所谓啊，我哋啲 layman 嚟啊嘛，贱民啊嘛，讲咗噶啦，系嘛？人如果分三六九等，我就下等人噶啦，我怕咩型啊？一穷二白 点变咗？ 喂，怕咩型啊？我一穷二白，呢啲系咪呢啲咁嘅语言系咪我哋呢啲 layman 去讲啊？而唔系你作为一个大律师、青年才俊，屌你老母閪，香港嘅尊贵的立法会议员吓， 佢代表个界别最高级知识分子添。 你老母喺度讲人哋个头秃啊，有头发边个想做缝剪机啊？悭啲啦，你啲人真系。 喂，咁以后唔使讲咩内容噶啦， 唔使乜嘢批评你得啦。喂，我咁批评你啦，你泛民嗰啲有个个食到系咪啊？肥种难翻，贱肉横生，成个肚都民脂民膏，我咁批评得唔得啊，大佬？多捻鱼啊，真系。喂，佢成段嘢得一句嘅，就系、是、斋批评阿冯剑基嘅秃头啊，冇第二句噶，唔好意思啊。 佢 唔系讲 咗个 post 系讲咩曾伟雄治冯检基啫嘛， 即系黐捻线嘅呢班友系 有头发边个想做检基？ 咁啊，讲翻呢个赵家贤啦，佢就继续喺度屌阿基戒票啦，系咪？跟住废土同长毛系认同嘅，你留意一下，废土同埋长毛咧系认同嘅。加之你呢个废土仲捻无耻到一样嘢，就走出嚟闹咧呢个咁啊岑敖辉同埋阿周永康，即系香港 佢闹好多人嘅阿废土。 喂，佢嗰集节目系地图炮嘅，基本上除咗闹阿泽哥之外咧，就闹埋呢班咁嘅僆仔。佢话系人哋僆仔，你老母你成日以为自己即系呢个陶君衡咧，阿泽哥帮佢定性系冇错嘅，即系永远都失败者嚟嘅系，又选唔到立法会议员，成日当咗自己学联咧喺佢嗰个即系做学联秘书长咧， 仲提学联呵， 就是、人生嘅高峰啊！佢一九八九年做学联嘅秘书长就系佢人生嘅最巅峰啦。 佢 话嗰时以为可以咧 偷咗个学联嚟用啊嘛， 即系号令呢个学界啦！哇，即系巴捻币啦！你屌你老尾真系。喂，到依家隔咗几年啊？八九到依家都三十年啦，唔该你啦，陶君衡仲喺度眷恋你嗰个学运时代，仲喺度话眷恋自己系点样学联秘书长，如何威水，如何巴闭，屌你老尾！ 阿泽哥留言都几好笑啊！ 吓、 啊，喂 喂喂，即系嗱，泽哥留言就有柒一条，边个想做杨岳桥？ 喂，呢个起码押韵先啦。 喂，咪系咯，喂，呢、這、一个就押韵第一，第二，喂，呢、這个真系柒头嚟噶嘛？呢啲咁嘅杨岳桥系阉人嚟嘅，仲有啊， 杨岳桥讲嘅咁嘅夹硬嚟啊， 仲有我都未讲啊，跟住来屌咧冚唪唥公民党嘅贱人嚟噶，喂，你嗰个郭荣亨系乜捻嘢人啊，大佬？你个郭荣亨系真系，即系呢啲人咧，即系，喂，你丢晒你师傅。啊吴凯仪啊假吴凯仪，即系佢假假地的继任啊吴凯仪啊位，我唔知吴凯仪系咪佢师傅啦吓，系 法律界嗰个位 啊。你法律界个位就继承吴凯仪嘅，你睇下佢噏乜嘢啦？呢班友系即系讲开就讲，你成个公民党咧贱人嚟噶啦，除咗你杨岳桥之外，喂呢、這个即系公民党立法会议员咧就将要访美啦，系嘛？就呢一个郭荣亨嗱，下边呢张图系郭荣亨啊吓 ，OK 系郭荣亨啊。佢冇寫就喺呢個立場，跟住呼籲美國唔好改變咧，即係對港嘅貿易立場嚇。咁啊，郭榮亨咧今日喺立法會，唔係呢個咧就今日喺立法會宴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期間咧，即係講郭榮亨啊，就有同席嘅林鄭月娥交代自己即將訪美，但林鄭咧就未有特別回應。喂，唔該你啦，你呢個梁家傑。就走喺外国嗰度话咩唱好香港就诶、一国两制残而不废，跟住你呢条友仲捻衰，去访美之前就要向林郑招请示晚品部，你老母你啲系乜捻嘢立法会议员啊，大佬？ 屌你！即系同佢请示啊？边啲讲得，边啲唔讲得？ 喂，你呢啲系乜捻嘢立法会议员？你咩捻嘢民主派啊？呢啲系咪真系即系有柒一条就唔好做杨岳桥？因为你呢啲冇柒嘅呢啲人系冇张啊，太监嚟啊嘛！呢啲系。 你郭荣亨系乜捻嘢大律师啊？ 一个反对派走去， 咪你访美咪访美咯？你使乜请示阿林郑啊？仲要林郑回应你，回应你乜捻嘢啊？你去咪去都关佢捻事啊？我屌你老母！即系成班呢啲咁嘅，即系你话呢啲咁公民党系乜捻嘢？即系成班蓝血人，我最睇唔捻起蓝血人噶啦！你上等人系点啊？你赚得钱多系点啊？呢啲啊，啲咁嘅律师不知所谓，仲有你余若薇都系一个扑街嚟嘅，话俾你听啊！我都唔怕屌捻埋啲余若薇啊！喂，你噏乜捻嘢啊？你系搞清算嗱？呢啲清算咪就系由呢班公民党人发起，跟住咪勒捻到。即系跟住就呢个废土同埋长毛咪相继发作，咪跟住又喐埋泽哥咯，越讲越远咯。佢哋你明唔明啊？就呢班咁卵样啫嘛，大佬。咁你睇下呢班友啦，喂余若薇就斥拉票不力，即系斥呢个即系前青年真正嘅邝宝贤就话拉票不力。阿邝宝贤咧就即刻话要阿子英做咗本分啦，出嚟驳翻你啊！喂，唔该你哋啦，成班撚样，又话自己检讨，喂，检讨咗咩啊？又道歉，道歉咗啲咩啊？你嗰啲叫道歉咩？所以我话泛民嗰啲道歉全部都系假嘅，冇呃嚟嘅。屌你老母，你话鞠躬道歉，李卓人又，我哋会翻去反省噶啦，会听下本土派声音啊！你而家入咗嚟听未啊？呢个 你睇唔睇到咁 卓人？吓，你哋入咗嚟听未啊？请问听咗我哋嘅意见未啊？喂，你仲要喺度嚟，即系左闹右闹，又话邝宝贤，喂，邝宝贤可以拉，喂，你依家系输俾阿陈海欣万几票啊？邝宝贤有万几票咩？ 邝宝贤个选区黄埔唔知东定西啊，佢都咩噶嘛？佢 拉晒 得票，李卓人系多过陈海欣噶喎，咁都入佢数啊？ 都照入佢数，使唔使嗰个投票率100%啊？使唔使万几人落嚟投啊？黄埔嗰度？咁都有赖人嘅，你余若薇真系好去死捻咗佢啦，真系。跟住喺度喐阿毛，你班友全部后悔，即系贱到无伦啊！唉，真系要喐阿毛嗰啲字，啱啱先讲，啱讲到长毛拆先讲。好啦，佢哋咪话要检讨嘅， 系啊系啊系啊。 嗱，佢哋检讨嘅结果咧就出炉咯。首先咧，黎泽奋讲，哎，我哋检讨完之后咧，原来个检讨结果系咩呢？ 我见到最搞笑 呢咁嘅垃圾咩杰斯嗰阵时，见到郁敏咧，郁敏前郁敏后行开啦，有头发边个想要杰斯啊？唔该睇下你嘅秃头啦，你中意玩你人身攻击咁啊？ 咁系咪斗人身攻击？佢讲埋 斗人身攻击咯，你咪发线向后移啊？系咪前列腺增生啊？你讲你有咩作用啫？对于成件事， 喂，人身攻击我哋贱过你啦！ 屌你老母，我哋东邪西毒，我哋个把口咁贱咁毒啦！你老母真系讲咧，咪祖宗十八代得啊！讲嘢你个唔明德，唔好再得罪我，话俾你听。你老母喺呢个咩索罗 B 讲啲乜撚嘢啊？你喺个台嗰度，你喺 Facebook 嗰度闹我，闹乜撚嘢啊？嗱，呢啲真系迟啲先讲，呢废人真系。 嗰个唔使讲噶，呢个 IC。 唔系，但系佢嗰把口贱啊嘛，你明唔明啊？兴旺产，佢点样真系诅咒我啊？你诅咒我，你救我把口毒咩？救我把口贱咩？ 系咪要斗钱咧？呢啲我唔怕噶。 讲咗呢个先，好啦，呢个咁啊废佬阿黎泽奋同埋杰斯又讲咩咧？佢就话吓、啊、本土派不是同路人喎。嗱，呢啲系全部你自己写噶吓。OK， 你风波里的茶杯就话，哎，本土派唔系同路人嚟嘅，你点勾哎佢点样话咧？佢都唔会投票俾你噶啦。嗱，呢一个意见咧，黎泽奋呢啲咁嘅所谓老泛民嘅意见咧，喂，就同一个人不谋而合、啊。 是 那个就是李华明了。OK， 不是同路人啦。 嗱，李华明就话泛民人士啊，就应否仍一厢情愿地盼望港独及自决派是泛民的大家庭呢？嗱，里面都有提到本土派的。OK， 即是总之本土派、港独派、自决派又不是属于泛民的同路人。 他已经一锤定音啦，他不是一个，佢唔系一个网民咁简单啊嘛。佢民主党元老嘛，会点噶嘛？ 即系呢一样嘢，就话到俾大家听，根本上成个泛民根本上喺度排斥本土派、谴责本土派，同埋根本唔当本土派人。OK， 长毛讲得好清楚，你哋本土派虾毛。好啦，咁嘅情况之下， 你又叫佢唔要啊？长毛讲噶。 咁嘅情况之下，如果咧 你本土派仲真系投嗰啲咁嘅咩长毛贼啊、范国威啊，你自己攞嚟贱，你一个贱人， 系屌屌捻到你上心口，你都照投俾佢， 就叫自甘堕落。OK， 作贱自己就系投俾泛民嗰啲人啦。如果你认为自己一个本土派支持者，而继续心软，继续投俾泛民，你系自甘堕落。喂，从来冇当过你系一个同路人啊！即系话佢哋嗰啲咩咩检讨啊，又出嚟要同本土派大和解，又要伸出橄榄枝，我伸你老母閪咩？你橄榄枝攞埋督你自己閪窿啦！屌你老母，橄榄枝够唔够我读啊？把口，你老母一支啊，吉啊閪窿，一支吉屎忽窿啊！屌你老母，橄榄枝，屌你老母，你讲呢啲嘢做咩啫？你够我把口读咩？唔明得？橄榄枝边捻个要同你和解啊？边捻个同你和解？我屌捻边个啊！你老母臭系本土派会同你泛民和解？你都唔当本土派嗰啲系人？邝宝贤讲得好清楚啦，喺佢嗰篇文嗰度，你嗰啲本土派啲唔系票嚟，系人嚟嘅。你要当佢，首先当佢一个人。我话俾大家听，泛民主派由头到尾都唔当啲市民系人，唔好讲本土派，就算佢自己嗰啲黄丝猪，佢都唔当系人。司徒老贼，司徒蛙。十几年前喺维园嗰度俾一个市民质疑佢出卖咗选民，出卖咗市民。喂，司徒蛙点讲啊？啲有片为证啊！佢闹翻啲市民啊！佢话你系猪系狗啊？买得几多钱啊？喂，呢啲嘢佢有冇当啲市民系人啊？即系等于长毛贼啫嘛？你虾毛嚟嘅啫呢啲？有票啊？我唔要啊，傻仔！喂，佢有当你哋系人咩？由头到尾呢班所谓嘅即咩咩左派啊，咩咩激进青年啊？吓、啊，左翼路线有当你啲人系人咩？冇当你人啊嘛，系由头到尾都冇当你人啊嘛。唔该，自己谂谂系咪啦？仲系同佢大和解，大咩和解啊？屌你老母，真系！泛民就同政府有大和解 ，OK？ 林郑月娥就捐咗30,000蚊俾民主党。呢个党庆嘅时候， 佢啱啱都讲咗郭荣亨去。 郭荣亨咧访美之前咧，就要向呢林郑月娥咧请示嘅。点知咧，就你黐埋佢咧，人哋唔睬你， 人哋得开你啊嘛，唔回应你啊。 不知所谓，唔好同我把口话，我话你听，我把口好贱好毒噶。你班冚家铲唔好同我斗毒啊！话俾你听。我屌足你成个钟好捻过瘾嘅系，斋人身攻击好捻过瘾噶， 好听啲， 好听噶。收视高去依家话俾你听，唔好试啊！我警告你班冚家铲啊，真系，屌你老母真系，好似好捻得戚咁样。喂，我就算做呢个节目啊，我都系一个市民嚟嘅啫，唔好意思，我冇从政冇参政噶。你老母真系，我点解要受你啲人屈辱啊？系冇事啊，话俾你听啊，不知所谓。好啦，咁啊，跟住咧就。即系嗱，一讲到啦，即系佢话要同本土派和解咩嘢？喂，你揾又哎呀，唔知揾边个倾？你揾边个倾啫？你话可以揾边个倾啊？吓，因为本土派最劲嘅梗系郁文啦，系咪先吓？ 唔系咯，你唔揾佢？ 你揾郁文倾啦。你选举之前有冇揾过郁文啊？你不停喺度屌佢就有，你不停喺个台嗰度唱佢又，哎呀，佢准备要参选啊！哎呀，佢准备即系喺个 BBQ 嗰度要宣布参选啊！你老母臭閪又，哎呀，又一阵阿郁文收紧提名啦！你听边个讲啊？陶君行又系佢个节目讲噶，又哎呀，知道阿郁文收紧提名，收边个提名啊？提名去边个食 BBQ 啊？提名坐边出边个座位啊？不知所谓呢班友喺度你，跟住话诶，揾边个倾啊？喂！跟住李卓人仲好笑，无捻端端提我名啊，关我捻事啊！你成日提住我做咩啊？我一市民嚟啫嘛。喂，我一个台 Facebook 都系1400人听，咁啊 YouTube 咧威水极得1000人，得2400啫嘛。我影响到几人啊，大佬？成日提住我做乜捻嘢啊？又话诶、哎，曾经揾本土派帮忙助选，但系咧唔少代表啊感到压力，亦有本土派对佢进攻，就仇思达帮冯剑基。黄毓民就话投白票，毓民冇讲话投白票，由头到尾毓民都话不投票啊！戆鸠佬李卓人，屌你乜你投亲我都系咁话啦。 嗱，佢讲咗呢三个人个名，即系你啦、毓民啦，同埋一个叫符伟乐啦，佢三个冇揾过佢帮拖先。 即系你又冇啦，郁文又冇啦。 佢搵我都唔会搵佢嘅，大佬我都唔会睬佢嘅。 唔系咁，佢要扮伸出橄榄枝都要扮啊，做下嘢。 我伸 佢 老母， 扮都唔捻扮。 又开三番招呼，唔好意思，佢讲到好似咧呢背后咧，即系仇师打郁文同埋 有人 三个人 之手去叫呢三出呢三部剧， 好似喺度紧密勾结，然之后咧背后有一个有形之手去操作，咁喂唔好意思系冇嘅。喂，郁文一早讲咗话唔会支持阿基噶啦，啱唔啱啊？讲咗啦，喺个节目 仲想点啊？咁样唔支持阿冯剑基？ 喂，唔支持啊，已经益捻咗你好多啦，屌你老母！唉，即系跟住又讲扶伟乐，咁我都唔识扶伟乐，又扶伟乐帮曾丽文，跟住咧呢个长毛贼仲捻离谱。喺个节目嗰度，呢啲咧唔系我老屈佢，系佢节目自己讲啊，就话曾丽文系郁文揾佢出嚟选嘅，郁文几时啊揾个曾丽文啊？唔好搞笑啦！ 唔好癫啦，大佬！曾丽文今年先话自己陈文嘅咩咪学生啩？ 喂，大佬啊，唔该你哋啦，噏三噏四，永远喺个节目嗰度，所以我咪话今次佢哋咧喐着阿泽哥，佢咪喺个太岁头上动土咯，咪就系、是。你喺依家全港最 hit 最爆最红收视最高嘅网台系嘛嘅老板，你又老屈佢，佢嚼你就梗噶啦，你咁样屈佢啱唔啱啊？郁文俾你屈得少咩？郁文都唔回应啫嘛，俾你屈咗十年啦，又话哎阿曾丽文就郁文佢派佢去嘅，你噏得少咩？你哋喺啲节目嗰度。 即系呢个长毛贼咪戇鸠咧？咁如果郁文真系要搞鸠你离场，使乜派阿曾丽文去自己去咪得？ 佢又可以自己去，又可以开街站，佢都冇开啦。后屘 佢都系讲下啫。嗰阵时佢都冇真系落区去屌柒你。 屌你！如果佢真系落区屌柒你，你大捻镬啦！九万票你仲有 九万几票都冇啊！ 不知所为，跟住又提下我名，你提我做咩啫？我帮冯剑基，我点样帮佢啊？我都喺个台嗰度俾佢扫下心声啫。我都冇，喂，实际上我都冇落去开街站啊，系咪啊？ 扫又俾你理场扫心声噶，你唔 喂系啊？我都有俾机会你啦，你唔打上嚟啫嘛？又话听我哋嗰个心声，又话听我哋嗰啲意见，你咁中意听本土派意见，点解唔打8191204731301030条线啊？ 有人互动添啊？ 有互动噶，你唔啱可以打上嚟屌鸠我得噶，李卓人，我呢个平台好开放噶，不知所为，又话要听本土派声音。唔该你啦，成日提我名都冇用噶。不过我哋 archive 都有人听噶，唔好意思。 archive 都有好多 ，archive 都有好多人听啊。咁你 系冇泽哥咁多啫嘛，都好多。 当然冇泽哥咁多啦。嗱，如果你讲话车尾灯都追唔到咧，我哋就即系车尾灯都追唔到泽哥嗰个节目啦。佢几个节目我哋都唔够佢劲嘅，系咪先？咁但系咧。即系对于你花生台嗰啲咧，我哋一个节目顶你十个啦，唔该你啦，花生台永远喺个节目嗰度咧冇预备，系嘛冇论据，谂到乜就噏乜，系嘛随便老屈，就系佢嘅特点啦。好啊，咁啊，即系呢个李卓人咧都已经系完成咗佢嗰个历史任务噶啦，系咁啊收皮啦，唔好讲佢啦。咁啊， 李卓人最后一战就系代表泛民去输啊嘛， 系啦，就系代表泛民去输，系嘛就肥佬礼阴点，好啦。跟住落嚟咧，就要讲下呢个屌票之王咯，OK， 就长毛贼咯。嗱，话说咧，有一条友咧就叫林小斌就叫做咧社区前进嘅，即系嗰啲左交阿亨利咧帮佢安咗个花名，即系有称号嘅叫左交翘楚，都啱嘅。因为呢条友咧林小斌咧就得到肥佬礼嗰个赏识嘅。就喺呢个大南嘅选区啊，即系呢个油尖旺咧，啊就开呢啲咁嘅议员嘅办事处啊，咁样 系 吓、啊，好啦，咁佢咧就唔知点解咧，即系我哋上个礼拜节目咧，我咪即系温馨提示佢啦，系咪？就如果佢再搞搞我咧，我就考虑去即系报名噶啦，系咪？你记唔记得啊？因为嗰个区就嚟补选啊嘛，即系如果园区嘅区议员咧就。庄永灿咧就即系过身，咁佢就差唔多咧要补选啦。咁我自从温馨提示完佢之后咧，啊佢又唔屌我咯，又反而好勇猛咁样咧，就坐喺阿长毛隔篱就直斥其非。OK， 咁我哋而家咧都去一去片先，睇下呢个即系林小斌啊，到底讲啲咩先？嗱、啊，又有片嘅，即系佢俾人屌 两分钟， 呢个好笑啊！ 好，依家播大先。 有冇过？即系我就唔系话主张唔出声唔回应，而系即系佢哋当然屌走我哋好多票啦。如果佢有啲失实嘅攻击啊、抹黑嗰啲，一定要回应嘅、嗯。但系回应得可能今时今日要越嚟越有技巧啊，因为佢哋即系本土派啊、仇思达啊、郁文嗰啲，即系佢哋掌握咗嗰啲网络嘅舆论机器啊，嗰啲操作。 唔系，即系首先咧，林小斌咧就好离谱嘅，就话郁文咧同埋小弟啊。就操作咗个舆论机器，喂，嗰、那个唔系舆论机器嚟啊，大佬，咩舆论机器？你讲到有冇你苹果日报咁犀利啊？苹果日报又咪以一传媒为首嘅苹果日报，跟住整个网媒就叫做立场新闻、众新闻，跟住整晚网台就 D100，系咪花生台、城寨？呢啲我哋呢啲系咩舆论机器？仲有啊？郁文个 my radio 都系即系具有规模啦，当然系。喂，小弟呢个台得一个节目，佢就屌你老尾，我乜捻嘢舆论机器啊？我得个直播啫嘛，我哋个台得三个人啫嘛，乜捻嘢舆论机器啊？林小斌 咩机器啊？ 噏得出又噏。喂，佢话我哋个台，喂，三个节目主持人，衰捻个亚洲电视，点样舆论机器啊？20蚊嘅啫，即系依家支咪就几嚿水啦吓。但都唔使好似你咁巴闭啦，咩舆论机器啊？你吹即系使唔使即系吹得就吹啊？好啦，跟住播片离晒谱啊！舆论机器啊， 方法系影响到，影响到我深信有啲游离票嘅真系。 我简单，你话嗰啲游离票喺边度嚟？ 嗰啲游离票 最好就科学地讨论噶啦，游离票咪唔出嚟投嗰啲咯。 咁就係泛民嗰个形象，如果成 泛民形象喺我度咩？ 屌票嘅话系 泛民喺个形象喺我度咩？ 令到某一啲人 泛民形象喺我度咩？ 我觉得 嗱、嗯，如果觉得泛民差嘅、嗯，就一早已经听咗你讲话，泛民成个阵营都系冚家铲嚟嘅。仲有咩形象啊？嗰班喺仇思达嗰班人口里面泛民仲有咩形象啊？你解释俾我听、嗯，你解释俾我听，你嗰听众喺边？ 唔即系有啲人听完佢节目， 唔系 可能就 听佢节目嘅人仲系中立嘅人啊？ 有我 喂嗱，各位益友，如果大家咧系收听紧嘅咧，大家可以留言嗱，首先要货礼啦，系咪都已经即系钱系冇得收噶啦，唔该大家货礼嗱，我哋记得咧益者三有嘅精神就是、有 like 有 share 有 comment 嗱，哪怕你系 YouTube 听紧嘅咧，都可以将个直播嗰、那个。连结咧系喺 Facebook 嗰度 share 出去 ，OK， 拜托大家各位益友记得有 like 有 share 有 comment， 好啦，咁第二样嘢咧就话佢话我哋嘅益友当中咧就冇中立人士，喂，我实情系知道好多咧，根本啲益友咧好多都系中立人士嚟嘅，吓呢个系事实嚟嘅，喂，而且我哋系成功咧系可以即系所谓 convert 到一班人咧，就系即系可以令到有一班嘅原本系。泛民嘅黄丝，甚至乎有毛粉啦，你记唔记得啊？ 記得 有毛粉打过嚟做见证啦，就买个中华牌嘅香烟俾佢嘛。 嗱，呢、這个我讲多句啦，就唔系全部我哋嘅功劳嚟嘅。 啊，当然唔系啦， 呢、這个长毛贼当支持者系垃圾啫嘛。 系、啊，当然唔系我哋嘅功劳啦，我不嬲我都冇功劳噶啦，我哋个台过瘾嘅啫嘛，屌，有咩功劳啫？咁但系即系话。佢话我哋个台嗰啲益友系冇中立人士，唔好意思，好多噶， 好多啊，好多有时反对我哋意见添。 喂，有啲系屌我哋又噶，不匿名啫嘛，可以打上嚟屌嘅，其实系81912047，即系唔好讲到话，哎，即系听得我哋节目嗰啲咧，就全部都系唔系中立人士。喂，呢、這个系好偏颇咯，长毛贼啱啱啊？唉，真系。 我相信系有嘅，系人嘅， 唔系早头啦。 即系我哋又唔会限制，唔支持我哋先准听啊嘛。 粗口烂舌、专屌泛民嘅人，喺嗰度听人都系中立人士，中意听粗口定中意屌泛民啊？有咩科？佢有咩增知识增长？同我讲冇不断革命论。 唔系嗱，首先咧，佢就话我哋个台粗口烂舌，同埋专屌泛民。喂，唔好意思啊，阿长毛贼，喂，我哋呢个节目咧可以唔讲粗口得噶。你唔好以为我哋只系讲粗口喎，你真系冇听我哋节目啦。第二，我哋专屌泛民，唔好意思啊，我哋真唔系专屌泛民嘅，有啲嗰啲即系排队翻泛民嗰啲，我哋屌埋，你真系听漏咗。 咩啊？咁阿 阿熱狗都屌咗好多啦。 乜熱狗都唔係泛民啦，係咪？熱狗係想翻泛民啫。我哋屌熱狗啊，勁過你多多聲啦。長毛賊識唔撚識嘢啊？ 即係大班人都屌你，講到我哋專屌泛民。 嚇、啊，咪繼續 泛民啦。有咩科？佢有咩增知識增長？同我講冇不斷革命論。而家同你講啊，快啲咪書啊！快啲叫同學幫我哋手啊！我問你啊，聽我哋台嘅人中意聽粗，我哋中意屌泛民，佢仲有咩其他嘅節目係講其他嘢嘅？除咗賭馬之外， 嗱，首先咧又係要從長毛賊講啦。佢話我哋嗰啲節目聽完之後就冇知識增長，同埋咧就批評我哋節目唔夠多元化，即係除咗屌泛民同埋賽馬之外咧，仲有賭馬之外咧，仲有咩節目？喂，我哋冇賭馬節目嘅，唔好意思啊。我哋个台由头到尾系得一个节目，其实本土台系为夜间热线服务嘅，唔好意思啊，本土台得一个节目就系夜间热线啫，系嘛？ 节目 喂，冇第二个节目噶啦。 咁得一个节目唔代表呢个节目讲啲嘢系冇用啊嘛。 喂，佢话我哋冇知识增长，话我哋嗰、那个我哋点会冇知识增长啊？我点 会冇啊？我哋讲完呢个李卓仁曾经支持过呢个外援有居港之外，好多人都引用啦。 系啊，好多人引用啦，基哥都有引用啦。喂，我哋讲九万八从业员讲到依家，你哋个个都抄啦，你哋成班泛民都抄啦，系咪啊？喺我讲之前啊，你班冚家铲敢讲咩？连泛民嘅人工啊，以立法会议员嘅人工，你都喺度嚟遮遮掩掩啦。几时学我讲埋啊？泛民有医保啊，筹作津贴啊，食捻到肚满肠肥，民脂民膏啊， 平均一个月20万啊！ 学埋我讲啦，唔该啦，系即系话冇知识增长，我哋系根本上好多嘅通识。是吗这个学博士讲通识来的。咁仲有呢佢批评我哋节目唔够多元化，我哋会反省呢、这个不过呢都冇办法，一资源紧绝 ,ok, 长毛贼。同埋我哋系冇倒马节目㗎。不知所谓呢度有。好继续。咪佢仲要呢佢搞错咗系我哋同佢哋呀，大家亦有留意一下佢讲呀。 快啲叫同学帮我哋手呀。我问你呀，听我哋台嘅人鍾意听粗，我哋鍾意屌泛民。 喂，佢讲话佢听佢哋个台嘅人咧，系中意听粗口定听屌泛民？佢讲错咗，其实应该听我哋啊嘛，啊，即系佢噏错咗噶吓，大家你留意一下，佢已经系即系开始好嗰、那个思绪咧系好混乱，佢屌票屌到已经忽捻咗啦。 佢仲有咩其他嘅节目系讲其他嘢嘅？除咗赌马之外，马咪啊？喂，你同我讲嘢，我尊重你，你唔好唔尊重我。做乜嘢啊？我问你啊。 嗱，佢呢个态度咧又有问题，大家留意一下。佢系屌交林小斌，佢话我同你讲嘢，我尊重你，你唔好唔尊重我。即系嗰个潜台词系咩意思呢？即系话咧，我同你讲嘢，你唔好唱反调，你唔好讲另一个意见。我哋系一言堂，你话即系咁嘅意思啫嘛。喂，即系等于我 咁唔怪之啊，徐少华唔敢帮水。 喂，咁梗系啦。一阵陶君衡用咩同佢讲话？喂，我同你讲嘢，我尊重你，你唔好唔尊重我。喂，用咩咁样讲啊？ 同一个台，有几个主持人有唔同意见，有几唔尊重啊？ 喂，即系等于你兴旺诊啊，你唔好喺度驳嘴啊！因为我同你讲啊，喂，我同你讲嘢，我尊重你，你唔好唔尊重我。嗱，呢个长毛贼讲噶吓，即系你咪睇到佢哋嗰啲思维模式咪就系咁咯。 即系唔准有不同意见咯。咪就系一个台 就，咪就系一言堂咯。好啦，继续。 马咪啊，喂，你同我讲嘢，我尊重你，你唔好唔尊重我。仲有乜嘢啊？我问你啊，长期听我哋台嘅人，中意听粗口定中意听屌泛民，定系中意赌马沟女？吓、啊，你讲？ 唔系因为真系有批，可能未必系 真系喺边度啊？ 即系未必系听节目嘅，可能系睇佢哋 Facebook。 咁睇佢 Facebook 都系 一啲 长期睇佢哋 Facebook 嘅人，都系佢拥趸嚟噶啦。 佢哋会 share。 喂，嗱，长毛贼又有嘢咧，要纠正你啊！真系唔好意思啊。佢话长期睇我哋 Facebook 嘅人咧，都系我哋嘅拥趸。喂，你真系唔知啊！喂，你个老友钟建华，钟建华唔系嗰个唔系我拥趸啦，一定泛民友嚟噶嘛，泛民嘅讲师啊嘛。钟建华有 follow 我啦，大佬。咁唔通钟建华系我拥趸？佢点样闹啊？冯剑基啊，嗰阵时系点样违反民主啊？发表啲言论，喂，钟建华一定唔系我拥趸。喂，唔好意思啊，真系我哋睇我哋 Facebook 或者睇我哋直播嘅人，系真系各界人士都有噶。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啊？曾经啊，有一段时间，钟树根先生都有听我哋个节目， 有 系咪？ 喂，黄锦星局长都有偷听过我哋节目，即系唔知系咪偷听啦，可能明听啦。OK， 喂，大班人有听我哋节目啦，长毛叉，咁你李卓人都入嚟偷听，唔通李卓人系我拥趸咩？吓、啊，真系唔好意思啊！即系长毛叉呢啲咧，佢仲系用紧即系七十年代网中人嗰个模式，就睇嗰台咧就嗰台嘅拥趸。喂，唔好意思啊！那个世界已经大咗好多噶啦，喂，学引述佢批评嗰个记者嗰句嘢，喂，你个脑系咁细啫，我脑唔系咁细啊。嗱，呢个佢讲啊，佢屌港台嗰个女记者， 屌到喊， 佢屌到港台嘅女记者喊，佢就用讲呢句说话，佢辱骂个女记者，佢就话，喂，你个脑系咁细啫，我脑唔系咁细啊。 即系话你戆鸠，我唔系啊嘛，简单啲嚟讲。 即系用文雅版啦，跟住咧，嗰个记者协会，香港记者协会系完全冇反应啊！我已经系反映过意见，你记协真系垃圾嚟嘅，任由一个咁样嘅，即系前立法会议员系咪资深社运人士喺度乱噏闹记者闹喊嘅记者，完全系冇反应嘅，啱唔啱？ 呢个唔得噶，即系而家记协系咪净系帮个咩？帮讲出声佢嗰啲咩 FCC 聚会啊？ 唔系呢个记协咧，就专帮泛民同埋建制派，咁啊冇噶啦。OK， 好啦，哇，今日继续播佢嗰啲带啦，唉，真系 share 噶，即系有一啲可能未必系佢哋用蛋，咁但系睇到佢 咁都冇意思啊。嗱，咁如果佢 真系 用你个方法都冇意思嘅，只会我死咗，泛民会死嘅，因为嗰啲人话，哎呀，我唔得噶啦，呢个人粗鲁啊，讲粗口烂事。佢都會俾面泛民嗰人噶嘛，所以係政治嘅問題啊嘛。佢睇到阿毛喺度屌票，咁梁家幾好 A 票咪 A 翻嚟咯。你嗱，如果下屆我選，即係下次我補選，你唔使憂我，你唔使憂心我，我自己講嘅嘢我自己負責。喂，你而家同我講緊乜嘢？你知唔知啊？因為你糊塗啊嘛。我問你啲中立人士喺邊度？中立人士咪唔投票嗰啲人咯，連選民登記都冇嘅人咯。 嗱，大家睇下長毛賊嗰啲咁嘅嘴臉啊！佢話咩啊？佢中立人士就係咩唔投票嗰啲人、啊，连选民登记咯，即系佢呢一闹紧我哋啲本土派人士啊， 即系不中立啊嘛。 喂，首先又闹我哋不中立，第二咧就是、我哋连选民登记都冇啊，唔该大家即系登记做选民，到时咧就适当嘅时候咧就策略投票，做一个聪明嘅选民，射落海又得，投对家又得，系咪？你中意招土啊，系嘛？中意投边个都得。喂，大家即系登记做选民，去做咩咧？投对家、射落海，或者投佢哋唔中意嗰啲人。OK。 即系从结果而言啊， 喂， 你喺呢一个做法已经系证明咗有用啦， 梗系有用啦！你唔惩罚泛民，泛民就会惩罚你噶啦嘛，讲过百九几次噶啦，你唔惩罚泛民，泛民咪点样惩罚你啊？就是、为政府保驾护航咯，就系、是、为呢一个施政报告嘅致谢动议投赞成票咯，就系、是、经常开会就唔投票咯，或者直头会都唔捻开咯，去咗旅行咯，或者支持港珠澳大桥啦，系咪惩罚你啊？或者是支持呢个议事规则嘅修改啦，系咪惩罚紧市民啦、啊？系证明系有用噶嘛？如果你惩罚泛民，泛民依家咪缩捻咗咯，咪啱咯，系咪？仲有我哋睇下长毛贼嗰啲咁嘅嘴脸，真系好捻肉酸嘅，即系不停咁样闹我哋啲即系市民啦、啊，又我哋冇登记做选民，我哋一于登记就投佢对家或者投射落海，即系总之到时睇下点样啦，点情况啦，系咪？佢闹我哋冇登记嘅，你即系呢啲系几无耻啊！啲人系。即系仲话阿林小斌系糊涂啊！唉、哎，真系唔知边个糊涂啊！好，继续。 唔系，但系譬如上届立法会2016年大选，非建制派有16万票， 十六万票咪依家得翻十六万票，咪有4万票喺郁敏同埋尤惠贞嗰度咯，计到出嚟噶。嗱，十六万票啊嘛，郁敏、尤惠贞夹埋21000度 ，OK， 系21000度。咁跟住小丽又俾人哋喺度搞，又话：哎呀，你自己衰攞嚟衰。喂，阿哥，呢啲你唔去搏，咎由自取，你唔去搏，我点屌票啊？佢屌走啊，小丽票嘛，咎由自取啊嘛，你有搏过啊？ 喂，大家留意下，大家留意下林小斌个面部表情系好有趣噶吓。 冯基咩讲咧？仲更加屌票啦！冯基就话我哋不民主啊嘛，佢做乜出去屌你啫？是吗？你讲紧政治啊嘛，我而家再重新讲，我唔讲粗口系得嘅，佢粗口嚟，我粗口去啫。如果啲人睇到净系我讲粗口咧，又亦都系 唔系，即系呢个唔系讲唔讲粗口嘅问题啊，即系而系有时候。 喂，咁我喂， 有时候 喂，好简单，我讲 即系你去闹啲网民， 乜闹咩网民啫？啲网民话我唔俾票咧，我唔要咯。如果你、如果你要我认错，话屈我先至，我你屈完我，我唔出声先俾票我，咁我点样征求翻乜嘢啊？ 嗱，大家留意啊，佢依家系讲紧咧，啲网民系屈佢啊，哇，佢真系巴闭啊！原来呢长毛察觉得凡亲有任何网民是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提出一些意见去他长毛察那里留言的话呢，就是代表屈紧他、啊。大家留意一下，即是这些就是长毛察社民连图均衡泛民的思维模式就是这样、啊。喂，你哋真系留言，你哋指出佢嗰啲嘅错处，指出佢嗰啲嘅言论嘅谬误，指出佢嗰哋有咩问题，然之后长毛差一律视为你屈紧佢啊！包括喂，我哋边有闹错你啫？社民连曾经喺十年前定唔知几年前啦，总之我就好记得嗱，嗰份嗰、那个图片我系有 cap 图噶吓，喺 Google Drive 嗰度，不过要揾。就你哋苹果报登个全版广告系社会民主连线系支持外佣居港权，呢、這个直头系写到明系支持外佣居港权啊，唔系支持申请啊，唔好搞错啊！你哋比李卓人系更加之赤裸裸地支持噶，冇扮嘢啊！你哋支持外佣居港权。第二，长毛贼嘅政纲里边有讲过，佢系反对。新来港人士要等七年先至可以申请综援，呢个喺你政纲里边系有写嘅。OK， 呢啲冇屈你嘅喎，系咪啊？嗱，我暂时谂到呢两样系最离谱嘅，当然好多噶吓，但系呢两样最离谱咧，我系最着紧咧，嚟紧会追你噶啦。你又谂定啦，唔好话我咩？诶、哎，你要咪书咩？不断革命论，喂，我唔会睇垃圾噶。我依家就话俾你听，我主要将来就会批评你呢两样嘢，你谂定点样兜啦？我会揾翻晒啲材料出嚟噶啦。你长毛贼记得好去参选啦，话俾你听，我讲埋开，讲埋开口牌，话俾你听，我将会批评你呢两样嘢，重点批评。 咪书啦，长毛贼， 你快咪书啦，翻去问下你嗰啲余若薇大律师啊，杨岳桥大律师啊，吓呢一个郭荣亨大律师，睇下可以点兜啦。你翻去兜下啦，谂下啦，听住啊，梁国雄。听捻住啊！屌你老母梁国雄，外佣居港权啊，同埋呢一个新移民申领综援啊，你系反对七年啊，要等嗱呢两样嘢，你绝对支持同埋赞成啊！你翻去谂下啦，点样搏啦？我睇你可以点搏，我想欣赏一下你可以点搏，因为呢两样嘢冇得搏，所以我唔怕开口讲埋俾你听，你呢两样嘢我将会主力去追究你。OK。你快咪输啦，唔系我啊。OK， 你记得选啊，梁国雄。虾毛好多虾毛啊，依家我哋成个台。 我新东。 成个台咧虾毛啊，话俾你听啊，依家我哋依家我哋咧有1500只虾毛听紧 Facebook 嗰个台。OK，YouTube、okay? 咧就1050位虾毛，你话我哋虾毛嘛？嗱，依家讲埋俾你听啊，梁国雄主力将遮住呢两样啊，谂到再话俾你听。屌你老尾真系， 我应该好多啩？ 唔系，系好多，但系呢两样嘢系最捻飞图嘅，致命嘅，冇得兜噶。你喺依一个，尤其系喺呢一个即系本土意识咁强烈嘅时候，即系你话依家低潮啊，乜都好啦，系咪？但系呢两样嘢绝对系冇得兜嘅。你全版个广告我可以印翻出嚟噶，苹果日报系有噶。那個底色是红色的，啲字是白色的，我仲记得。中间有张图啊，外容啊，又成嘅，写住全版广告嚟嘅。我唔知佢记唔记得啦，系嘛？你继续出嚟 defend 啦。嗰阵时，喂，你记唔记得佢哋闹啊李卓人噶？佢你出嚟 defend 嘛？你记唔记得啊？佢哋讲噶嘛？ 废土讲嘅。 废土讲嘛？佢话呢啲嘢，你出嚟 defend 好啊？李卓 人。我俾个机会你， 俾个机会你出嚟 defend， 系啊，你出嚟 defend 啦。诶，我想欣赏下我你 撑啊， 撑啊，你出嚟撑啊！撑啊！嗱，你话你认啊嘛，得你认啊，你撑啊！我想睇下你点撑。李卓人就系气甲疑兵啫，话自己撑人哋申请权啫。其实呢样嘢好卑鄙嘅，即系等于喂，我反对普选噶，但我支持你争取普选，喂，有冇咁样嘅逻辑啊？ 我支持你争取普选，但我反对普选，咁都得嘅咩？吓、啊？因为我支持你申请外佣居港权，不过我反对你拥有居港权。哇，咁都得啊？不过长毛贼都算系好，起码佢肯承认自己系撑外佣居港权。 唔系，叫做个咩水货两次添啊？ 系啊，你水货客啊，仲有啊，系啊，水货之父啊嗱。 哎， 喂，你唔好喂，你阿喂兴旺贼，你谂到你唔好提佢，而家益咗佢啊。因为有时间 俾佢稳定资料， 系你俾稳定资料，唉，唔好再讲啦。嗱，三样嘢啦，已经喂，你又撑水货客、啊，记唔记得啊？水货之父梁国雄搞到而家上水粒粒乱，系你谂下啦，你仲话选新界东添，屌你老尾，真系你谂下啦，呢啲嘢点样辩驳？ 上水啊，粉岭啊，全部都系你害成嘅， 成个东铁沿线系你害死噶。好啦，跟住睇埋听埋佢讲啲咩废话先。 阿哥，你系咪傻咗啊你？网民咩叫网民啊？今日同你讲一样，听日同你讲第二样嘢，完全系造谣嘅、嗯。我依家问咗黄毓民，佢话肥佬礼诶俾钱我，我边只眼睇到向屎眼睇啊？佢都唔答。 唔系呢啲失实攻击，当然要回应。 唔系嗱，呢、這个咧就最捻离谱啦，梁国雄。首先系辱骂毓民，喂，你收肥佬礼钱啊？全香港人都知啦，大佬，报纸登晒啦，嗰、那个 Fox 嗰个文件就已经踢爆咗你。喂，你自己都有认啦，大佬。 文件都有埋啦，嗰、那个你点样你揾得翻？ 喂，大佬啊，你公然讲大话，你梁国雄公然否认系收过肥佬礼钱，问人用边只眼睇到，你喺度辱骂辱文用咩啫？你咁激动用咩啫？你系有收过肥佬礼钱啊？你梁国雄就系有收取黎智英嘅秘密政治献金，然之后系喺个 Fox 嘅文件。揭发咗之后，你先至出嚟承认，你被踢爆之后，你先承认，你系收取政治献金，唔好扮嘢啦！仲有公然否认喺度讲大话，擘大眼讲大话就系梁国雄。跟住个林兆斌用喺度嘻嘻嘻咁样咧，啲失实攻击我哋当然系要澄清，澄清乜捻嘢啫？乜捻嘢叫失实攻击啊？喂，既成事实嘅嘢系可以俾你咁样扭曲嘅咩？你收肥佬礼钱系咩罪过啊？ defend 啊嘛 ，defend 啊嘛，出嚟话你收肥佬礼钱冇问题嘛，闹翻民建联啊嘛，但民建联嗰啲人哋嗰啲收钱系公开收嘅， 公开喎，佢起码揾个局长上跳下舞 吓、啊，你话佢，你话佢，你可以批评咧呢一个李慧琼唱嗰个嘅 中国梦， 中国梦唱得好难听，喂，但系话说咧，个中国梦都系你哋嗰啲。支联会常用歌曲嚟嘅， 喂，即系大和解啦， 吓、啊，快啲去啦，系咪啊？喂，呢、這个六四常唱歌曲嚟嘅《中国梦》，OK， 啱好讲翻长毛贼先。咁你咧，唔该你啦，唔好否认啦，唉，真系咩用边只眼睇到嘅，讲啲核突嘢。 喂，呢、這个 ICAC 查过啦， 喂，查过啦，不过话你冇罪啫嘛，唔系话你冇收啊， 唔系冇收嘛，系冇罪啫、啊， 大佬。啲既成事实嘅嘢，你都可以否认喺度。啊，继续。 咁仲有乜嘢？ 但系即系有时候佢 咁，如果有啲人信 你，俾人 cap 晒图， 唔系即系 cap 唔紧要嘅。佢丑化咗我好耐啦，系咪啊？佢丑化咗我好耐啦。阿哥，有人信佢，咁咪信咯。我觉得即系一啲怨念都冇。 嗯。 如果你唔系长期积集睇佢嘅啲网，点会信佢哋啊？阿哥， 喂，唔好意思啊。啲益友选择系嘛去信边个？其实唔系，系咪睇我讲嘅？喂，我无敌神区讲话太阳从西边升起咧，都冇人信我嘅。 喂，如果我哋嗰发啲话头嚟出人，啲人都屌鸠我添 啊！系啊，喂，我哋讲嗰啲嘢，点解啲益友系会选择相信我哋嘅节目讲嘅嘢？系因为我哋不停咁样强调，系要是其是，非其非，系要有根有强，系要有证有据。喂，有几分嘅证据就说几分话。喂，呢、這个嘅。原则我哋坚守多年嘅，而且我哋每一次咧都系有证据先至讲，冇证据嗰啲我哋宁愿选择唔讲。喂，呢样啊，我哋做节目咧，啲益友听咁耐咧系知道嘅。咁咧，佢哋选择相信咧，系其实选择相信证据，唔系选择相信我嘅。如果我有一日讲埋嗰啲嘢好无厘头，冇证据喺度乱吠嘅，都系冇人信嘅。即系佢要明白一样嘢，即系长毛贼呢啲咪就系根本上系完全同个社会啊脱捻咗节咯。佢系以为啊呢、這个人咧，即系仇思达咧喺个网络噏乜咧，有班佢嗰班拥趸咧都信唔系噶。喂，我都系每一次都系提供证据，话俾人听咩系真咩系假，系咪？喂，甚至乎你闹我嗰啲，我都有播带噶。我俾喂， 唔似得你哋啊！大佬自己又噏完又话冇准备又成，喂，我哋系有准备，准备埋你屌我嗰啲，我哋播埋出嚟啊！咁有乜问题啫？你做得到咁大方咩？不知所谓，好继续。 你话佢哋做过乜嘢？除咗闹我哋之外，除咗用粗口闹我哋之外，哦，然后嗰啲人啲粗口特别好听嘅，我粗口就唔好听嘅。嗰啲人屌泛民就特别好听嘅，我屌网民就唔好听嘅。我实实在在同啲网民讲噶嘛，佢哋就系用网民嗰种劣根性嚟攞票啊嘛。你想黑票啊？喂，啲网民加埋落屌嘅，我唔知系咪网军嚟啦。嗱，你话中间有十一百个有五个有咁，对唔住啦。嗱，我又同你呢班人道歉。我唔系意思唔系闹你哋，我系闹其他人嘅，得未啊？而家我问你，啲中立人士喺边度啊？你话俾我听，喺边度？你用咩科学数据话俾我听？ 就会令到啲人冇意欲投票咯。 喂，咁佢日日屌都已经同我令到我哋冇意欲投票啦。喂，一个政治牌又俾人日日屌，哦，嗰啲人就原来嗰个政治牌唔出声就会投票俾嗰个政治牌系啊？你真系，我真系觉得好笑。咁你唔好做无神论好过啦。做乜？ 啊，跟住开始叫佢唔好做无神论好过，唉，啲人真系。 啊！真系惨啊，唔可以提不同意见。 即系所以你咪睇到花生台啊、D 一百啊、城寨嗰啲咪就系咁啦。所以你见到徐少华喺嗰度戆夸夸，佢唔提反对意见，可能都系啱噶。因为如果提反对意见就话：，诶、哎，你唔好做城寨， 你唔好做城寨， 你唔好做呢个老汉捞松啦。哎、你翻屋企瞓觉啦。吓、啊， 夺命捞松 啊！是但啦，系我都唔识佢啲节目名啦。即系总之你唔好做啦，你翻屋企瞓觉。喂，原来佢哋就系咁噶。即系凡亲有不同意见咧，提出咗咧，佢话、哎：你唔好做我啲节目啦！唉、哎，即系你唔尊重我咁样嘅大佬。系、哎、不过咧，虽然啦，下一场无策讲咗好多歪论啦，继续屌票啦，咁大家各位新东嘅虾毛就听住啦，唔好投啦，系咪？否则你就系自取其辱，自甘堕落，系嘛 ？OK， 同埋作战自己。好啦，不过咧。追责长无策就好贱啦，但我哋都是其是非其非嘅。咁因为呢就有啲嘅泛民嗰啲友啊就开始呢就想喐阿毛。咁我哋又要讲㗎喎。喂，我哋又支持阿长无策呢去出战呢个新东嘅补选㗎喎。点解呢？喂，呢啲政治伦理嗰啲系你哋泛民自己讲㗎嘛，系咪呀？ 讲好耐添。 喂，政治伦理嗰啲嘢系你哋泛民自己讲啊嘛，边一个系被 DQ 嘅就有优先嘅参选权啊嘛。咁如果梁国雄系坚持喺呢个新东补选嗰处系参选嘅，嗱，我冇听见佢话退选啦，佢讲咗好多次话佢将会出选啦。你有乜可能余若薇、李慧玲、蔡子强呢班嘅友仔可以夹个头出嚟去劝退佢噶？然之后你仲屌鸠佢，话佢个胜算低啊？你班友讲乜嘢啊，大佬？喂，你呢班友有政治伦理咩？喂，如果你呢一个逻辑系成立嘅话咧，我好想讲，喂，当初你系叫阿李卓人收档啦，咁点解你唔揾阿基去选啫？佢个胜算咪最高咯？喂，如果嗱，根据嗱，依家事后孔明咁讲，喂，如果啊，你当初啊肯俾阿基去选，咁呢个位都系输啦，系嘛？系，即系你唔够票嘛？ 未必噶 吓、啊，但系你如果唔系屌嚟屌去嘅。令到啲选民犯厌噶啦，根据佢哋所讲嘅选民犯厌，其实一个不投票嘅选项啊嘛。你令到啲选民冇咁犯厌嘅，系咪可能会吹谷到啲票出嚟啊？你依家就讲胜算论咯，就唔讲呢个政治伦理咯。你余若薇、李慧玲、蔡子强系卑鄙无耻啊嘛，大佬啱唔啱？即系所以我话余若薇呢条友都已经索捻咗噶啦，仲有咩大律师？喂，咁啊可以咁样讲说话嘅咩？人哋个胜算低，咁你就话叫佢唔好选啊？呢啲全部都系冚唪唥佢讲噶，唉，呢啲我唔再揾图片咧，因为大家喺新闻都已经睇过噶啦。即系唔好咁卑鄙啦！长毛贼系被 DQ 嗰一个嘅人，根据你哋过往嗰几次都声称系话被 DQ 者系有优先嘅参选权嘅时候，你冇可能借住话长毛贼个胜算低。而去剥夺佢嗰个参选权嘅，而且余若薇更加之无耻一样嘢咩咧？公然声称话梁国雄不受控制，喂，我想问梁国雄需要受到边个控制啊？ 你余若迷是不是暗示着背后你整个泛民主派是一个大台的有形之手在那里操作啊，是要梁国雄是受到控制，而梁国雄现在是不受控制啊。你讲什么啊大佬，你咪鬼拍后尾枕啊，呢啲系咩不受控制啫？即系原来你哋成班有完全咧号称争取民主嘅人，系冇自由意志嘅，系需要受到咧呢个大台控制嘅，系咪咁样咧？吓，咁啊，不如咧嗱，兴旺诊你，即系你评价啦呢样嘢，即系到底系唔系要不顾政治伦理都要禁止阿毛出选咧？嗱， 即系佢哋。长年以来都是提倡呢个政治伦理，就算一个被 DQ 者，咁佢做 plan A 啦，佢失败咗，佢揾个 plan B 都要尊重噶嘛。咁你而家唔啱，即系李卓人尸骨都未寒，即系佢个 plan A、plan B 嘅事件，咁你即刻就咁样去转态，话长毛赤胜算低就唔可以佢俾佢选咁样，咁样系即系你自己讲完自己都接受唔到啦，系嘛？都唔系隔咗好耐啫。同埋呢个位置你成日话佢噶嘛，咁唔可以同佢争之余，仲要系支持佢噶嘛？咁样问题阿长毛赤不嬲都咁嘅形象噶啦，佢 DQ 前 DQ 后都好，都系当网民系傻噶啦。咁样问题，即好奇怪咯。而家变咗，又话佢不受控制又剩，佢好多噶，就好似毛万静都有讲噶嘛。你唔好数漏呢个，呢个阿李慧玲无患症余若薇，咁系点先？即系佢哋应该泛民主派系有一个整合嘅论述咯，每人一句，都唔听得边个讲。 总之 咧，而家咁样屌嚟屌去，到时都系唔投票噶啦。 吓、啊，我哋咧就力撑呢一个梁国雄咧就出选噶啦，好唔好搞笑？梁国雄系绝对 撑佢出选，唔撑佢当选。 喂，啱啊！喂，呢个李卓人逻辑嚟啊！嗱，唔好笑啊！李卓人，我撑呢一个外佣居港权申请咋，不过唔撑你拥有，唯一我撑你嘅参选权，唔撑你当选。屌你老尾，真系得唔得啊？我撑你参选啊！屌你老尾！ 阿武哥嘅听住啊，唔好净话咩，净话我屌你。 嗱，唔好话我哋屌你啊，我哋撑你参选啊， 撑你啊呢铺， 撑你啊，你记得选啊，屌你老母，记得屌票啊，继续不知所谓，网民提倡一啲不同嘅意见，你话我哋屌票，跟住成班泛民咧就惊住佢太过样衰啦，屌得跳屌得太多啦，太过离晒谱啦，就开始褪态啦，唔该你啦，你成个公民党咧垃圾阉人一大堆，屌你老母毫无原则。 咁样未讲过咩陈淑庄啊？佢嗰个 page 有冇运作啊？ 系啊，喂，呢个陈淑庄又系无耻之徒，屌你谂咩上庭受审，然之后咧每日着到咧花枝招展、大红大紫。 佢直情有个 page 系咩噶嘛？讲佢每日着咩衫噶嘛？ 不知所谓，屌你老尾，真系呢啲人系所谓抗争者嘅行为嚟嘅咩？每一日就喺度嚟做时装 show， 就话自己着咩鞋啊，着咩衫啊？咁你威啦，你人上人，你蓝血。是不是啊？呢啲咩搞咩抗争啫？呢啲人系你老母，你坐监都当度假啦！呢啲人乜你只蓝血啊？唉，简直系一堆垃圾，成个公民党就是一扎人渣，同埋一扎垃圾。仲有啊，你余若薇话梁国雄不受控制，你老母你几时有我嗱？我真系冇听过咁多年以嚟，余若薇成班公民党咩？杨岳桥啊，郭荣亨啊，谭文豪有冇半句批评过汤家华嘅？ 到而家都冇啊！ 屌你老母，你咁样去质阿梁国雄，你有冇批评过阿汤家华不受控制啊？系唔系因为佢系你嘅前党友，你就双重标准啊？你就亲疏有别啊？屌你老母，不知所谓，咁你啲人从咩政啫？我自己嘅老友呢就直头系叛变咗自己嘅阵营呢都可以完全呢视若无睹呢批评半句都冇㗎。然之后呢个咁嘅长毛贼喂仲系你个争取民主路上嘅战友嚟㗎你又话佢胜算低就政治伦理都不顾啦就话呢要搵第二个去选啦喂你啲咩嘢嘅态度啊大佬你啲叫争取民主咩呢啲争取议席咋嘛点会争取民主啊呢啲系。 即系你大家系咪会唔会觉得呢班人好可恶、好捻肉酸，系嘛？即系闹到我冇气啊！呢班人，即系大家睇清楚啦，呢啲咪就系公民党嘅本质咯，系嘛？而家最好笑咧，就 show 张图俾大家睇下先。 有新图， 张图片就咩咧？喂，嗰阵时佢哋咪闹到阿基咧派到嘅， 系。 喂，今日啊，喂，有冇可能嗱？啲 Emily 闹咧就系刘慧卿嚟嘅， 卿姐嘛， 卿姐、啊。喂，大佬，你又同阿卿、同阿基啊、廖成利啊、 谭国桥啊、 谭国桥啊，哇，大佬又喺度嚟，喂，你做乜同共产党嗰只鬼？ 喂，咁刘慧卿同台呢个逻辑？ 喂，你同台食饭、啊，你同佢吓？你点搞啊，卿姐？你咪投共啊！即系根据佢啲逻辑就可以咁屌咯，你知唔知啊？ 喂，根据呢个索罗 B 嘅逻辑。 喂，根据呢个吴永德索罗 B， 基哥喺度好食啲噶。 喂，阿基喺度做咩啊？系咪啊？点解你哋成班有言谈甚欢啊？喂，笑到见牙唔见眼、啊，系咪一齐收紧钱啊？屌你老母！即系根据嗱，如果索罗 B 嘅节目就咁做 嘅逻辑啊。 O、okay, K， 根据佢嘅节目就会咁样做噶啦。我哋 佢有节目有呢个郑宇石粉嘅，佢都有份，即系佢有份做。 即系朴雪教授郑宇石，你要讲清楚佢个朵先啦，冇人识佢大佬。朴雪之王或者都得， 又系一个民主动力嘅唔知咩人， 即系一定要提个朴雪先得嗰啲人系。喂，你呢啲系算系咩啊？呢啲系大佬同台食饭各自修行啊，冇可能啊！笑到咁样，啱唔啱啊？不知所为呢班友又话阿基系共产党只鬼，咁你仲同佢食饭，仲喺度举杯畅饮，屌你咯！咪嗰啲回力镖啊，弹捻晒去你呢个刘慧卿块面嗰度啦！嚟老味，唔使拉面皮啊！啲回力镖系咁弹喺你块面度啊！ 即系话兄姐啊，民主党就话复出，咁你其他民主党员点计啊？呢啲咩高达啊，你话咩都成日点啊？ 仲话仲话刘慧卿复出咧，就做呢个民主党嘅嗰个纪律委员会喎？呢啲睇就毫无党纪啦，大佬！即系同阿基食饭，即系同共产党只鬼食饭。 纪律委员会咪应该处分下呢啲， 应该聆讯 啊 刘慧卿啦。呢、這个几位民主党几位应该冻结刘慧卿嘅会党籍啦？屌你妈，好似冻结啊嗰个许志峰咁样样，系咪啊？你咪谈铁牛上身啊！即系食饭嗱，根据嗱，我讲清楚啊，以上内容系根据花生台逻辑啊！屌你老尾，我就觉得食饭冇问题嘅，食下饭啫。屌你老尾，不过呢啲咧就根据佢哋回力镖嘅逻辑。屌你老尾，真系，唉，眼冤啊，删咗佢先。即系呢啲咪就系泛民咯，有佢讲冇人讲，成班不知所谓，一味靠老屈。整个网台出嚟最好笑咧，我就屌埋一个八婆，就呢个咧已经冇晒政治能量嘅刘小丽，屌你老母閪咁啊！刘小丽真系正八婆嚟嘅，你又同呢个 H K 零一讲咧，就话啊建制派咧，嗱佢又不拗泼咧，想屌埋我嘅就，诶建制派咧就靠呢个议语系统嘅抹黑，你老母你呢个泛民系统啊，搞呢个议语系统搞得少咩？陶君衡老屈泽哥。砌佢生猪肉，话佢咩有大陆 job 接，又话佢乜嘢？喂，呢啲系咪耳语系统啊？刘小丽，你不停咁样老屈，郁敏收共产党钱，呢啲系咪耳语系统啊？你整嘅蔡家洋嚟老屈我收共产党钱，系咪耳语系统啊？你成个台根本就系花生台 D100 根本全部都系一个议语系统，屌你老母！你话建制派议语系统抹黑你，有咩？有街坊话李卓人满手鲜血系六四屠夫，你老母你呢啲咁嘅捻样嘅嘢都噏得出，边啊街坊啊？定系你自己作出嚟又系？冇作嘢啦，刘小丽，屌你老母！有冇街坊戆兜戆鸠咁交关啊？有个街坊话李卓人啊，攞咗200万捐款啊，送俾公安咋系咪啊？街坊有街坊话李卓人啊，喺北京嗰度签个衰仔纸，签个悔过书咋系咪啊？ 呢啲唔系议语，呢啲系新闻报啊。 唔系啊，佢话有街坊同佢讲话咩咩李卓人满手签，有冇一个街坊嘅？有冇呢一个街坊啊？屌你老母刘小丽，噏得出就噏，你老母臭閪真系黐捻线嘅，真系乜嘢议语系统啊？你泛民最叻咧？ 运作得最娴熟嘅咧，就系你啲意语系统，开九啊几个高登嗰啲分身啊，连登嗰啲分身啊，喺网路嗰度舆论造势。不过依家去咗进入到 Facebook 嘅年代啦，你冇办法制作咁多嗰啲假 account 啫嘛，因为假得嚟你冇样啊，冇名啊，嗰啲 好易 check 翻， 好易 trace 到系假噶嘛。你冇啲生活照片啊，嗰啲冚唪都系假 account 嚟噶啦，嗰啲名啊改到鬼五马路。啱啱啊，意语系统，你泛民最叻就系搞意语系统，包括你成个 D100 同埋呢一个花生台，就系专搞意语系统。你然之后话建制派搞意语系统，搞到有街坊话李卓人系六四屠夫，屌你老母真系，你讲出嚟自己都唔捻信啦、啊，傻閪，你捐立法会人工捐到懵捻咗啊？系咪唔妥啊？唔瞓茶啊？打柒我笨柒，临尾捐咗48万出嚟唔捻妥啊？仲我开网台，大家斗过啊！睇下边个收视高，你收视高，我执柒咗佢啲嘛，我台唔捻做啊！你老母真系呢啲咁嘅人咧，即系梗系作故事。边啊街坊啊，的出嚟啦！作得啊作，最叻作文嗰时，梁家杰去选特首咪咧，有街坊同我讲，边啊街坊啊，系咪真有其人啊？定自己作文啊喺度？啲左交左翼咪最中意作文嘅咧？哎呀，街坊街坊，街你老母閪啊！街坊系咪有个真人系有个咁嘅人啊？定系你自己作啊？街坊，你老尾真系好卵戇鳩啲人真系，咁样又即系唔怪郁敏琴咁激动嘅就呢啲咪有人做网台，但我哋呢个唔系网台，呢个节目嚟嘅。我哋都系一个节目嘅啫，因为 即系网台加好多垃圾啊嘛。 即系因为本土台咧，其实系为咗夜间热线而存在。我讲好多次啊，如果夜间热线针粒咧，本土台冇用嘅。呢个一个台都一个节目，系咪先？呢部第二个节目噶啦，系咪啊？即系咁样咯，系好啦，我哋依家听电话好唔好啊？兴皇陈，我哋自己都讲咗两个钟啦，好，我哋听电话，真系好离谱啊！嗱，81912047，81912047系130条线嘅吓。我哋依家咧就开始接听大家嘅电话啦。时间咧已经嚟到10月1日嘅晚上11:56啦。咁啊，现时咧室外气温系摄氏21度，相对湿度咧系86%嘅。好啦。 喂 早晨，点称呼啊？ 早晨，早晨，谢老美， 系你好，阿谢生， 系啊，咧想讲翻啊， 系 冯检基嗰度咧， 系 其实佢哋系泛民自己咎由自取噶， 系 因为上次嗰个初选咧搞咗出嚟之后， 系 又惊要重演俾人 DQ 啊 嘛， 啊 跟住又 Plan B。啊，点知咧就话唔系冯检基喎，因为但系佢嗰个规则系写住冯检基咧，唔系排第二嗰个咧系顶排第一，如果第一个俾人 DQ 咗， 系 咁其实冯检基就兴嘅， 吓、 啊，其实今次佢出嚟选都预咗会输噶啦，咁但系咧就是、因为太兴啦，上次俾你咁玩法，咁如果刘小丽俾人 DQ 咗之后咧，佢都会出嚟选。睇下你哋派唔派人出嚟选， 系 系咯，根本上就系泛民自己唔尊重个游戏规则在先啊嘛， 系， 所以成日话共产党啊，唔跟游戏规则啊，唔跟写个基本法啊，嗰啲咁样嘅嘢，其实佢哋自己本身都系咁样啊嘛。 当然泛民就唔跟游戏规则啦，你依家咪已经系你依家劝退场无策，就已经系不跟游戏规则啦，有乜可能？之前嗰几个位 DQ 嘅就话要跟政治伦理，被 DQ 嗰人咧就有优先嘅参选权。依家又话因为长毛拆个胜算低，就话要劝退佢。喂，你呢啲已经系一时一样啦，不停咁猛搬龙门啦。 系啊，所以佢唔系同埋佢哋而家猛咁喺度咧，揾代罪羔羊。点解李卓人会输？ 啊， 跟住就喺度话有啲人唔出嚟投票，又话嗰啲人唔支持民主啊，又话屈又话出。大佬啊，你哋自己嗰班友知唔知民主系咩？民主系可以有自己选择投唔投票嘅自由㗎嘛。唔、 啊、 投票都系个选择嚟㗎嘛。投白票有一个选择，投李卓人有一个选择，投冯检基有一个选择嚟㗎嘛。佢哋呢班友根本连咩叫民主都唔知，点会带领到我哋香港有民主啊？ 最后尾基本上佢自己本身都系一个共产党咁样嘅组织咁样一样嘅，到而家根本上完全系非常之丑恶啦。 呢、這个当然我认同啦，根本上泛民呢就系一班助野嘅共产党，只不过佢哋一班冇权嘅共产党就唔好意思，唔好以为佢真系争取民主。你睇见头先长毛贼点样质阿林兆斌，你就知啦。凡亲提出意见嘅咧，佢哋又话唔尊重佢啊，又话或者长毛贼认为咧啲网民提出一啲意见嘅时候咧，就系屈紧佢啊。咁呢啲好明显啊，就系、是、根本上就系一班小共产党吓，好、啊、简单。呢、這个我同意噶，泛民根本就一班在野共产党。 就算俾佢哋掌到权，系咪同共产党叫样？ 吓、啊，我 所以成日屈。玉敏收共产党钱，呢、這个是最好笑啦。佢哋自己似共产党组织多过玉敏啦，系嘛，大佬？玉敏只系指出咗佢哋咁多，其实基本上玉敏未曾未从政做评论员嗰阵时，已经成日屌鸠佢哋噶啦。佢、 啊、 只不过系入咗去立法会，做咗立法会员之后，嗰、那个影响力大咗啫嘛。同埋佢係真係喺裏面做抗爭啊嘛，咁咪顯得嗰班民主派好不堪咯。 嗯， 今日不斷咁攻擊佢收共產黨錢咯。 嗯， 係，我仲有一樣嘢想問啊。其實咧，我就琴晚喺 My Radio 咧，同阿東啊做嗰、那個天地有正氣嗰個節目咧，佢、阿東咧就問。边、个做嗰个月历嘅？佢想即系譬如话，出钱印2000份。 哦， 如果长毛真系新界东出选咧、啊，就派俾街坊。 哦， 咁样系啊。 咁我要问下， 如果你有兴，好啊，租租屋系嘛？ 啊，我问下租租屋嗰个意见啦，又系佢创作嘅呢啲，毕竟系吓，我问下佢意见啦。 系啊，系啊，好啊，好啊，好啊。 咁啊，首先多谢你嘅好意先吓。啊 好好好 ，OK， 好冇好啦，多谢晒你电话，阿谢老尾， 好 ，OK， 好，拜拜， 好，拜拜， 好啦，咁我听啦下一位嘅益友嘅意见啦。咁我喂，话说阿租租屋嗰个每月之星个月历都唔曳，真系做得好好、啊，好精彩、啊， 全部都真实对白嚟， 真实对白嘅、啊，唔系作文嘅、啊，我哋真系呢个台咧系唔兴作嘢嘅，喂，真系唔好意思啊，同佢哋嗰啲一蚊比同牛比。喂，你哋嗰啲咁嘅台，永远都喺度嚟夸大失实啊，作文啊，喂，唔该你还原翻个基本步，系嘛，回归翻个现实，冇喺度咧作得系作啦，真系好曳啊！呢班友呢啲咁嘅节目质素真系，咁啊喂，亦都多谢各位益友先吓，今晚咧嗰个 waiting 咧又创咗新高 ，OK 啊，一暂时就系、是。两个平台加埋都系2500位益友听紧，多谢晒大家支持吓。呢啲好紧要啊，益友嘅支持，知唔知啊？ 点解啊？冇益友即系变臭死我哋。 喂，冇人听唔做噶啦，我哋。好，早晨点称呼啊？ 唉，早晨神区，早晨兴旺产，万工产啊！ 系万工产，系请讲啊！ 系咁啊！唉，因为咧，咁啊，话说呢一个选举完咗之后咧，咁我就喺呢一个星岛嗰度睇到一篇非常有趣嘅社评。咁佢个论点好得意喎。嗱，论据我唔讲啦，我嘅论据我觉得真系太差啦。咁我纯粹讲佢论点啦。 系。 咁佢嘅论点，咁佢系综合嘅解释嘅，佢分析嘅点解呢个民进党同埋泛民都会输咧？佢提出嘅论点就系觉得咧，就因为呢两个政党咧都系宣传仇恨嘅喺成个选举个过程之中。咁民進黨唔講啦，我哋唔係講台灣大選。 嗯、 你老尾你入你灣咁啊，泛九而家咪就係做緊呢一樣嘢咯。你成個泛民主派，由上至嗰啲議員或者前議員，下到嗰啲咁嘅泛九，屌你老母全撚部咪就係喺度咪就喺度宣揚緊仇恨咯。我都唔講嗱，你嗰啲議員，我暫時唔講住，陣間先講。屌你老母你灣咁啊，泛九冚家產、嗯、你。亦都我都唔好讲你哋喺苹果嗰度点样喺度跳出嚟护主啦，好捻多人，我都费事讲啦。你老母丑啊！你班人仔喺基哥 Facebook 度搞乜捻嘢啊？扑街！喺度咒人生 cancer， 咒话人哋收共产党钱，仲要话咩系咪马会过数？我屌你老母啦，饭狗冚家产！喂，我哋平时成日都话我哋好鄙视大陆嘅五毛党，点解鄙视五毛党？一就是佢成日都话咩啦，共产党大法好嘛，好鬼烦啦。第二就是 因为佢哋讲嚟讲去就识讲加尼玛个 B 啊嘛，嚟嚟去就识讲呢啲咁嘅即系冇立场呢啲纯粹系文嘛。 系， 屌你老母你梵高当我屌紧到几多咁嘅五毛党，你自己今日都变成咁嘅柒样，屌你老母唔系仇人心上来乜撚嘢啊？你乜咁梵高？仲有 系， 所有泛民即系所有泛民主派嘅全部，无论系现任嘅、前任嘅议员。嗰啲人喺度屌柒，嗰啲人喺度屌票，嗰啲人喺度话咩白票，今时今日仲喺度赖交本土派咧，嗰啲当然要予以谴责，但系我都唔讲。屌你老母，除咗你长毛擦，就真系冇资格去咁样讲。当日你占中嘅时候，你做嗰啲乜捻嘢，你记唔捻记得啊？你同你今时今日你系一个点捻样嘅分别？你有冇资格讲啊？柒头，嗰、那个占中，大妖话占中啦，跟住所有人觉得佢骑劫，然之后走路。 嗯。 喂，长毛杀光只系跪喺度 ，peace 啲人留喺树。嗱，你哋可以话，佢拍佢做戏啫，咁有人可以咁样讲，我都唔排除，因为去到后屘佢拍俾人拍片啊嘛。咁你拍片嘅时候，话唔定系真系会有咁嘅心理，唔知道，我唔敢讲。喂，但系当佢第一下跪嘅时候，尤其是大家如果真系试过自己去跪啦吓，我哋知系难嘅。是真的很难的一件事来的。你长毛就是当日尚且能够用这个心去 peace 啲选民。今时今日你竟然去选择去屌柒啲选民。你唔撚係喺呢个泛民将纲度浸柒咗变成咁样嘅样子，你系乜撚嘢呀？屌你老母。所有人都冇资格去屌选民。你长毛就更加冇。屌你老母臭閪，你咁样讲嘅时候你系违背緊你自己嘅初心啊，扑街。你点样对得住你当日去即系屌你老母去瞄准，唔系瞄准嘅，你点样对得住你当日你去监察泛民主派呢一个设下个目的啊？你点样对得住郁文当日设立社民主呢练出嚟，就系、是、为咗要设立激进民主派去睇住呢班泛民主派的目的啊？长毛叉，屌你老母！即系所以你班咁嘅泛民，即系升到边上咧，系冇讲错。你哋全捻部就系仇恨心上脑，仇恨去建立晒成个组织。你哋已经比同共头先阿谢老美讲得啱啊！你同共产党系冇捻分别， 系 屌你老母，唔系去反思自，唔系去反谷自省，总结经验，查找不足。喂，好老实讲，网台包括 KOL， 喂，我哋数都数到啦。你支持泛民嘅，你嗰啲咩本土台，你唔好意思，唔系我讲错咗 ，sorry。即系你因为你支持泛民嘅，你 D100， 你有花生台，你有城寨，全捻部嗰啲收视加加埋埋，肯定系主流。网上你做个苹果日报帮你托住，你本土台有咩啊？买 radio 咯，本土派，本土台呢度计唔计？ 本土台呢一个节目啫，其实 好啦，唔计啦，咁好啦，即系你谂下数埋，你有几多个节目可以做出嚟？我哋一定唔系意见嘅主流，我哋唔系意见嘅主流，个论述尚且可以 beat up 你哋成个泛民大台，你哋系咪应该去谂下，点解你哋嘅论述去到今时今日？你哋成个泛民主派全部嘅网台一致性嘅，咪变咗好似李慧玲或者查小式嘅歌词咯，咪变咗好似啊废土啊刘世良式嗰啲咁嘅阴谋论诛心论，好似啊郁文之前踢爆都有讲过，咪变咗诛心论咯。点解变成咁嘅情况啊？你哋泛民唔系应该要好好地去反谷自己谂下呢一样嘢嘅咩？而喺度屌柒本土派，喺度屌柒呢度屌柒嗰个，仲要话咩唔系当系同路人？屌你老母！你系连最简单、最基本，你连选举最基础去尊重选民，你都唔捻识嘅仆街。 吓、啊，佢根 本即系选举， 根本就当个选民系人噶啦，呢班友系。 佢根本就当我唔记得边个讲过，系我唔记得，我好认同嗰人讲法，我 set 醒系边一个。佢根本就冇将啲选民当系一个有个人意志嘅个体，全民我都觉得自己系机械人。 黄宝贤讲嘅呢个系， 系啦，冇错，系啦，咪就系咯，我认同噶。你泛狗而家成班泛民就系咁样咯。所以好老实讲，嗱，嗰边社论个结论咧，就系话，如果你即系佢两个一齐讲啦，如果你泛民同埋呢个民进党再咁样落去咧，你就只系会走去灭亡，你哋就会越输越多，就会更加进行灭亡嘅道路咁。咁我唔使讲啦，我淨係讲新鲜滚热辣嘅。你老细民进党今日开紧咗会啊，又迟多三个人总辞，又三个人提出请辞啊。 系 呢啲咪就系呢啲咪承担咯。你泛民我真系老实讲，今时间有冇边一个人要会因为李卓人嘅选举成个选举过程失利而辞的？我都唔好话要似亨利话要屌你，佢话要切腹啊。我都唔使你讲到切腹啊，辞职好未啊？ 你连咁嘅吉事都冇啊，泛民主派。然之后就纵容呢班 赵家贤都冇辞职啦吓。 今日就系咯，成个初选机制嗰、那个嘅协调差到咁嘅地步，然之后你嗰啲人系可以随意自己篡改个规矩，然之后你粒声都冇出嘅，你个民主党系最紧，你唔捻辞职，你个咁嘅朴士教授啊，朴士教授，你个郑耀祥你唔捻辞职，屌你老母，成班人仔挂住民主嘅外皮，就系做紧共产党只狗，呢啲咁嘅人。唔好话系咪中间派选民啊？喂，即系唔好话系咪浅黄啊？系咪本土啊？系咪焦土啊？喂，好老实讲，连浅蓝都顶唔顺你班扑街啦！唔好话我照教你哋啦， 绝对系 真噶，我唔系讲笑噶。浅、啊，我因为我翻工呢边，我讲少少啦。即系我翻工呢边，有一个人啦，即系佢系浅蓝嘅。跟住然之后佢系啊，佢咪睇佢知道陈凯选咗之后，佢话：唉，泛民咯吓、啊，即系。诶，都系咁嘅啦，即系佢话又反中联安嗰啲啦，佢话唉唔应该啦，即系佢话即系因为浅蓝啊，佢就话即系嗰啲人，跟住佢就话唉唔应该咯，连自己啲战友都出卖咁样，即系讲加几个吓，而家系连浅蓝都唔捻妥你哋啊，你哋泛民主派系咪应该真系，唉，即系我都唔捻识讲，你呢啲人有希望咩？屌佢老母真系！好啦，咁啊系咁多啦。 OK， 喂，多谢晒你电话，阿盲工陈。 好， 好 啦，拜拜。 咁啊，真系讲得非常之铿锵吓。咁啊，话说咧，原来郑经汉咧亦都写咗一篇文章噶、哦。咁佢就话咩咧？ 佢唔系退休咯咩？ 唔系呢啲人退而不休噶嘛？咁啊，边个阿佢个老友阿黎执训噶话要移民去 啊？移民加拿大， 加拿大 翻香港噶。佢除咗即系间中就会翻嚟香港做 live 喎，佢平时就系打电话咁样。 唔系佢话嗰边 走啦，捻样。 佢话喺嗰边好忙噶，佢又话去呢、這、一个 边度食饭，边度食饭。 佢话去移民去嗰个叫做多伦多系咪？唔系、啊， 大湾喎、 啊。吓、啊，阿温哥华系啊，大湾又喺度扮咩大？其实喺 Richmond， 佢系列治文，又唔系温哥华嚟嗰套系，即系扮嘢。即系咧，依家咩咧？即系花园咧，就当咗系呢一个广州。你番禺咧有广州南，即系你這個呢个咧 Richmond 咧就唔系温哥华嚟嘅，冇喺度扮嘢啦，唉，喺度黐人哋啲名。你 Richmond， 你系列治文 ，OK， 你翻列治文啦，冇喺香港，唉，即系，唔系佢哋好兴啊，即系黐人哋个名啊，你明唔明啊？ 系， 即系左黐右黐，同佢个性格都一样。好啦，咁啊，郑经汉咧，即系郑大奸啊，即系话。嗱、啊、呢、這个一郑大奸咧，就即使系阿刘世良咧向阿泽哥道歉嘅时候咧，就指控呢一个大奸咧都系有份 啫。老屈郑经汉就屈佢收共产党， 老屈呢个刘世良收共产党钱，同埋抹红佢嘅郑经汉吓，咪、啊、要加啲名落去嘅。OK， 咁就写一篇文叫做《笨蛋输九西补选》咧，就唔系输喺年青人票啊，基本上咧。呢班友咧，即系嗰啲老泛民咧，其实咧成个 rationale 系好一致的，你哋睇到的就根本就唔觉得系输咗喺本土派身上的啊！嗱，李华明就出嚟讲啦，话本土派唔系同路人啦，就即系讲到好似以为人哋好想同佢同路咁啦。跟住咧，呢、這个黎执训又系讲话本土派唔系同路人啦，郑经汉又系讲话，即系输九西咧，佢直头话唔系输年轻人。嗱，佢讲嗰个。结论是什么呢？我就即是讲给大家听啦。他那一个的结论呢，这个呢拿回那句话出来先。那他就说，哎好啦，见到啦。他说呢，泛民呢不是没有检讨，但检讨的结果呢就根本换汤不换药，旧瓶新酒。因此完全吸引不到广大市民。尤其是长者和基层市民出来投票。嗱，佢讲咗咧， 长者同基层投佢 系啦，佢讲咗咧，唔系因为本土派嘅青年投佢，佢系话长者同埋基层市民冇出嚟，即系根本上咧，佢都觉得诶、哎，本土派咧唔需要争取噶，系基层同埋长者啊，嗱，所以咧呢班咁嘅老泛民咧，基本上嗰啲即系意志咧系一样嘅。OK， 就唔当咗你啲本土派人噶啦。所以咧，大家喺新东补选咧，就唔需要咧就自作虾毛啦，吓、啊、就唔需要投咧呢一个梁国雄咯。OK， 咁佢哋可以揾啲基层啊同长者去投啦，咁样 即系咧呢班友系可以放弃一整代嘅人嘅。你谂下，青年嘅票唔要啊，咁都得啊？ 咁咪唔要咯。 喂，咁你个泛民迟早玩完嘅、哦，同 TVB 一样个老化咯、哦。你喂，你净系要长者同基层嘅票，青年嘅后生嘅唔要。喂，咁嗰啲长者会一路路走噶嘛？系咪啊？唔系个个邵逸夫啊嘛？个个一百岁啊？ 邵逸夫都会走噶嘛？ 邵逸夫你一日会离开噶嘛？啱啱啊？好啦，你原来放弃一整代嘅青年人，即系所以呢啲咪就系郑经翰嘅。呢班有嘅人背后嗰种嘅思维模式，咪就根本唔当嗱。你睇到个陶君衡都系咁噶，蔑视啲后生仔。陶君衡讲咩啊？你班靓仔，即系当你班友咧唔识嘢嘅，乳臭未干垃圾嚟啊！郑经翰就话：，诶、哎，即系嗰啲青年票唔系输咗喺青年票身上，系你哋冇揾长者同基层出嚟啦，一模一样嘅呢班友系，佢老屎忽嘅心态啦，吓、啊。大家见到咯，冇呃你噶，呢啲系篇文咧喺呢个众新闻都有一睇。OK， 咁啊唔登出嚟啦。好啦，继续听电话。即系你咪睇到呢班友嘅嘴脸咪就系咁咯，系嘛？就系咁不知所谓啊。好，听下一位益友啦。唔系输青年票都讲得出吓。咁之后我哋啲青年嘅朋友唔使投佢啦。 好多都唔投嘅，不过 吓，唔系咧，其实长者唔投你啦，大佬，唉， 即系咩都唔投你噶， 唔好以为基层就会投你，长者就会投你啦，唉，电话咧就正在系接通当中啊，系接通咗啦，系咪啊？早晨， 系接通咗啦，早晨，早晨， 到你啦，点称呼啊？ 诶，你好啊，我系劣根九西哈姆塞宾州啊， 哦，塞宾州啊，你叫屋企塞 宾，系啊，系系啊。九星蝦毛啊，蔡東州。 哦，蔡東州系。 系啊系啊， 听错你个名。 自揸翻嘅，自揸翻嘅。 O K， 蔡东，蔡生你好。 你系咁嚟啊？赵家贤只抽啊？ 点解老尾我嗰日已经想打出佢啦？已经我就系佢，我忍住啫嘛。阿 Jo 叫我唔好喐手，我已经打出咗啦，基本上。 咁喺犯法嘅情况就冇打，咁你撩佢上擂台去比试就冇问题。 系啊，我而家谂住就系叫佢上擂台同我直抽，但系一佢唔复我嘛。我而家谂住叫啲啲友帮我 tag 佢，不断 po， 佢中意 hashtag 噶嘛。 吓，系啊，佢好中意噶。 佢点样同我？点样同我打啲佢？ 吓， 系啦，就咪咁我想咪讲我呢啲私人恩怨放低先啦。 系， 咁不如我哋讲少少有啲公共性噶啦，好嘛？关于呢个补选嘅情况。 好啊，好啊。 咁因为我都有参与当中，我可以比较上客观啲去睇呢个情况，就系、是。其实基本上这个泛民主派今次呢，我就觉得他们自己的道理方面呢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基本上呢，我去他们那些不同的一些泛民的 page 啊，或者去他们地方留言呢，其实那些人呢除了 block 我之外呢，他是反驳不到我。因为我讲李卓人做的那些坏事啊，或者泛民主派做的坏事呢，其实他们是即系同我一齐辩论咧，佢系唔能够用佢嘅文明去说服到我去投李卓人一票咯。 系， 即系呢个一个好大嘅问题啦。咁另外情况底下，我就觉得今次嘅补选嚟讲咧，其实个气氛系完全系炒唔热嘅气氛。 嗯。 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泛民主派同埋建制派喺个议会入边嘅功能咧系冇分别，而泛民主派都唔敢去总辞去进行呢个升级嘅抗议。咁就基本上佢都系大家都一家人去大团结啦。咁、 啊、 所以变咗咧就其实。投边个都冇所谓啊！今次成，同埋因为其实选民系有个自由意志，即系当日我都系喺度呼吁啦。我当日去咗美孚新村，咁、我真系个大声公，我就去呼吁，去即系我展述翻阿李卓人过往做过嘅政绩啦。咁其实有个泛民嘅一个支持者，佢就话要 ICAC 要告我，可能佢意思系话想告我失实声明嗰啲啦。咁但系我就话其实我讲事实啫，即系如果系失实声明嘅话，你咁啊欢迎你随时去告我。系啦，我叫蔡东洲吓，欢迎。咁我谂。拍晒片嘅佢哋，而家基本上不过都唔敢摆出嚟啦，我估佢哋都，因为佢都知道系事实嚟，都过唔到嘅。咁啊，之后嚟讲咧个情况咧就，个气氛系完全咁。事实上咧，落雨本身都有少少影响嘅，即系少咗人投票。但系其实成个情况底下咧，呢啲验补选咧同三一一补选个投票咧差唔多嘅咋，所以又唔可以话赖嗰个落雨去影响咗嗰个。那個投票的意欲啦，咁所以實在我諗選民都睇清楚，泛民呢班人係為咗個議席咯，就唔係為咗公義咯。如果真正要彰顯公義，我哋真正係要爭取公義話，當初 DQ 有位精華良壯嘅時候，泛民應該集體總辭去彰顯公義嘛，係咪咁講啊？ 啱 啊！ 咁所以你因為呢個情況底下，你 DQ 咗阿梁友啦，咁你哋泛民主派就諗住去攞佢嘅議席。 係啊， 點解佢哋會有啲咁嘅諗法咧？點解咁嘅諗法咧？佢直特登係拖延噶嘛？佢係首先係逐個議席補選， 係逐個選， 單票就係三比一定贏噶嘛？ 係啊， 係咪？ 係啊。 咁但係到頭來咧，個結果就係本土派對你心死，因為個重點就係泛民主派喺旺角二市出咗事之後係光速同佢哋割席噶嘛，13+3嗰啲先係反。旺角嗰啲二市唔係泛嗰啲就唔係人啊嘛，佢哋自己泛民主派入邊嗰13+3，佢哋就去補佢哋。 係啦， 旺角嗰啲 有安家費， 佢哋係當佢係狗啊嘛，個狗啊嘛。咁我哋本土派唔係我哋啊，我哋唔可以代表本土派，我哋每一個香港人都睇清佢真面目啊。即係我哋只不過係我哋有個本土意識，我只不過針對性係我一個本土意識入邊嘅一份子。因為我喺香港，我今年34歲，我喺香港成長34年，我就係呢個周星驰啊，或者杜汶就哇哇哇打到嚟啊，同君如一齐做戏啊，或者唔同嘅一个咁嘅时代成长嘅香港人啊，即系我哋嘅本土思潮，唔系话佢话同我哋边个倾出嚟啊，咁你冇一个人可以代表本土派，根本呢个情况就 系啊， 同埋你个 系啊， 屌你老尾，你系咪先？我都唔想讲错，即系选完先讲，咁所以变咗你讲咧，成个情况底下，根本上泛民做嘅所有嘅动作，无论系争取呢、這个议席方面咧。就是为了私怨同埋为了攻击的对手呢无所不用其极啊。他每一刻抹黑人搞基啊收共产党钱啊完全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完全是针对性呢就是阿废土同阿索罗 B 讲索罗 B 同阿废土讲讲嚟讲去讲成件事好似真咗咁样。又说我收共产党钱戒票又说我去挂啲 banner, 跟住个索罗 B 话有人见到我挂嗰啲投白票嘅废票我即刻屌你老母啦我。你边撚隻眼见撚到啊屌你老母臭閪索罗 B。 哎屌得好啊呢、okay, 个人、okay. 哎支持啊蔡生你屌鸠啊索罗 B。 我屌你老母閪呢个屌你老母告鸠佢我告鸠佢添啊我啲有头有面人物我叫蔡东洲啊我专业嘅執业嘅物理治疗师啊佢影响到我衫我告咗粒裤都得啊索罗 B 你含撚啊索罗 B 我屌你老母臭閪。我告鸠我屌你老母臭閪啊索罗 B, 你想死啦戇鳩我廿几岁搵10万蚊个月啦屌你老母臭閪白痴废土屌你老母屌你老母废土啊最近真人讲阿泽嗰啲系点样样啊？ 系 我细细个啊，我唔知道你有冇我咁细个啦。我系细细个啊，读中学嘅时候听吴君如啊、杜汶泽啊，我听哇哇哇 哇哇打到嚟903， 屌你老母臭閪！我杜汶泽咩人我唔捻知啊！佢如果佢真系要收共产党钱啊，我屌你妈！佢之前嗰几年就唔知搞到乜窿啦，就系上完阿郁敏嗰个买 radio 嗰个节目之后，咁大咗少少，又讲错嘢，好似阿陶君衡咁样嘢又讲紧错嘢啦。不泽哥讲错就认嘅，陶君衡讲错就唔肯认啦。你嘅情况系，我之前告鸠佢啊，泽哥，屌佢老母，有头有面噶嘛，泽哥，你咁样讲完之后，如果有嗰啲广告客户影响咗个声誉，屌你，佢点解要赔啊？讲你个甩裤都得啦，系咪啊？屌你老母臭閪，陶君衡讲人哋屋企人，屌你老母， 系佢专讲人哋屋企， 屌你老母臭閪，屌你老母臭閪，即系江湖三大禁忌，即系数白冷着红鞋，勾二嫂即系陶君衡，你真系无所不用其极。而家我撩你，而家我请你去新加坡，我俾钱。我同你签咗生死状、 啊， 我叫阿 Sam 张同我做裁判，够唔够跟上嚟尖沙咀荣权馆同我踢沟啊！屌你老母，陶君衡，我屌你好臭閪啊！陶君衡，废土，一路走来始终唔得，我屌你老母啊！陶君衡，傻 B 含卵啦，成乜卵样？即系我呼吁大家益友咧，唔好再听个节目，因为再听个节目咧，个人系会黐卵线嘅。即系我都其他嘢都系，即系你讲大话咧，讲得多咧，即系你一个人讲，可能系一个当系歌说啦，你讲嗰下咧，就会信以为真噶。 唔系呢个我冇听噶，喂蔡生，呢个系阿亨利 cap 出嚟咧，我哋先听噶，我冇听噶本身， 真系冇听。不过亨利就醒啦，佢听完佢自己受害咗，佢自己咧，佢自己受害，佢自己受害咗，俾翻个精华我哋听。屌你真系睇得我兴啊，真系兴啊，真系屌佢老母臭閪！ 多谢亨利， 我真系屌你老母 啊！ 屌你老咩？我哋知道嗰啲衰嘢都唔讲啦，我哋冇证据都费事讲啦，系咪啊？讲真啊，阿神区，屌你老母臭閪，陶君衡。屌你老母閪，成班撚人淨係識喺度屈鳩人，即係唔好提鬱敏個名啦。50-60歲人仲喺度成日諗住鬱敏，你唔好成日猴鳩住人哋個位啦。屌你老母陶君衡，你食撚屎啦你！你聽撚住啊，陶君衡啲撚樣，花生台啊嗰啲 D100 嗰啲冚家產啊，我蔡東洲啊告鳩我一個嚟，有證據。屌你老母陶君衡，屌你老母臭閪，屌你老母索羅 B 食撚屎啦你！佢話佢見到我選舉期間，佢話有人見到我掛啲招圖嘛。戆鸠仔，我见到边个挂我都唔会笃灰啦。戆鸠仔，白卵痴，你咪白卵痴噶，你傻 B， 你有证有据，佢 ICC 告鸠我咯。你一如果够胆再提我个名啊，我屌你老母，傻屌我有人告鸠你都得啊，屌你老母，屌你老母，系成班卵人咧，即系 依附喺个泛民个废台嗰度，就出嗰啲肥佬礼钱嗰啲白痴仔喺度不断喺度讲大话、抹黑、造谣，成个民主运动就变咗垃圾家产，屌你老母臭閪，搞散晒咯，就系咁啫嘛，成件事。 咪呢个应验咗郁敏2014年咧喺龙七公专栏啊，就有一个嘅文章。就叫做泛民没有不分裂的本钱，依家咪系咯，泛民准备分裂噶啦。我相信咧，社民联咧系将会第一个系会俾泛民咧剔除嘅政党嚟嘅，啊，因为有机会嘅呢个系。 唔系，其实咁样嘅，我觉得其实根本上，泛民呢个排头就唔系话佢话系支持民主，排头个名系俾佢用。民學阿基哥話齋，民主係屬於所有支持民主嘅香港人噶嘛？咁樣講啊，成區。 但係泛民係屬於黎智英嘅嚇，你留意。 我屌你老母，泛民係屬於黎智英噶嘛？屌你老母冚家產，讀過《日報》，屌你老母 嚇！ 屌你老母，你長毛，即係我奉勸一句啊， 係， 即係我想當年我都2008年，我都尊重阿毛哥係一個人啊， 嚇， 我尊重你，尊重你一個抗爭英雄啊， 嚇， 我哋香港嘅付出咗啊。屌你老母！你戒酒啦，长毛！你似乜捻嘢人啊？你屌你老母，梁国雄！屌你老母！我见到面，我上次新加坡先嗌你毛哥，屌你而家我都嗌你毛哥啊，虾毛个毛啊，毛哥！屌你，我唔系虾毛啊，你先系虾毛啊！屌你老母臭閪梁国雄！屌你老母！我唔系毛哥，屌你我系我专人士啊，梁国雄你真系毛哥啊！屌你老母虾毛个毛啊！屌你老母梁国雄！ 都 黐捻有线，你饮酒饮到咁捻样，你真系黐捻线。 阿丁周兴啊，喂，你会唔会咧？新东补选嘅时候咧，会落去见到佢，你会唔会当面屌佢老母啊？咁样 我当面会屌柒佢啊！我叫佢戒酒，即系我唔系想话屌佢老母，就唔关我老母事嘅。其实 系 O K， 我屌嗰啲人嘅行为 系啱啱。 即系我哋祸不及，我哋祸不及妻儿。屌你老母，我屌你老母就系屌你呢件事。 O K， 你冚家产梁国雄乱鸠咁嚟屈鸠阿林少斌，屌你老母，叫人哋唔好做无神路个台，冇捻理由系咁样样系咪啊？屌你老母臭閪梁国雄！屌你老母日日饮酒饮到醉醺醺，同埋啲郭兆杰啊、梁国雄啊、陶君衡饮完醉酒讲完说话，你哋公众人物讲说话负责任噶。 系啊， 屌你老母臭閪！ 公众人物 唔系我哋虾毛啊！屌你老母！ 啊、 屌你老母臭閪！我真系梁国雄，我一屌鸠，对你好捻失望啊！你长毛， 啊、 以前话你毛哥，你而家都毛哥，你虾毛个毛啊！屌你老母臭閪梁国雄！屌你老母閪！我而家唔捻你啊！我选嗱，我澄清啊，同各位益友讲翻声澄清啊！我喺成个选举完咗之后咧，我系有赞助人咧去挂嗰啲虾毛画额嘅，即系我后屘我有直接赞助嘅。咁啊，欢迎大家去随便挂，因为我腰骨痛，我就冇力挂，我都费事系整到我上个挂。 咁啊，喂，多谢晒你，真系啊，蔡生， 我都系赚到50张啫。咁我喺度呼吁咧，各位益友咧就多多出钱啦，冇有钱出钱啊，又有力出力啊，因为我腰骨痛啊，呢轮就系好嘛，好嘛。我一齐去屌鸠阿长毛叉， 二举啊，喂，原来 你长毛，屌你老母閪，讲完啦。 好多谢你，拜拜。哇，原来呢啲嘅 banner 系啊蔡东周声咧系有份咧赞助嘅， 我会贴过嗰、那个嗰、那个收据出嚟啦，即系赞助嗰个收据。 系啊，即系咧呢啲真系义举咯，呢啲咪系咪吓？即系将长毛拆嗰啲嘅金句摘录 实体化， 实体化，喂，冇问题喎、啊。嗱，呢啲唔构成， 唔系屈佢噶嘛。 喂，呢啲并 不 构成 安啲罪名， 抹黑啊、唱衰啊，或者系丑化嘅。嗱，梁国雄话我哋丑化佢，喂，呢个嘢你自己讲噶嘛。仲有啊， 都几型啊。 仲有啊，你点样屌本土派啊？点样屌市民啊？喂，我哋系会咧将你嗰啲嘅声带咧系拎落区个广播噶。喂，唔好意思啊。你唔好继续讲啦， 声哥系咁播。 嗱，你下个礼拜开始唔好讲嘢喺个节目嗰度封麦啊，笨柴。我哋会将你啊，梁国雄啊，嗰啲贱嘢啊，会即系循环广播啊，拎落去选区嗰度吓，咪、啊、大家斗下咯。你点样屌市民啊？系咪啊？你话冇中立派嘛？我闹人哋冇选民登记嘛？咁唔好投啦，屌你老味！哎，我冇选民登记嘅，哎，我系虾毛嚟嘅。好啊，你大家斗下咯，系嘛？你开网台开得好过瘾噶嘛？你屈人屈得好过瘾啊嘛？吓、啊！喂，要还噶梁国雄吓、啊，不过佢而家饮捻醉咗啦，因为今晚系社民联嘅党庆啊嘛，吓、啊。 唔系寻晚咩？ 寻晚咩？我唔知喎。OK， 寻晚啦吓。 寻晚先会今日先有张齐嗰张相噶嘛？ 唔系嗰张系阿兴姐去婚宴嘅，唔系 张秀贤嗰个 吓、啊。 张秀贤食到肚满肠肥嗰张。 O K， 系寻晚喺个伦敦大酒楼，我记错吓。啊喂，今晚依家佢都饮捻醉咗啦，12:30吓，依家呢个时间 ，OK？ 咁佢又冇嘢做，失业啦。 吓、啊，无业吓、啊，无业汉。好啦，咁我哋继续听电话。 喂，不如下次唔好叫无神论啦，叫无业论咪得咯。 系无业论咪得咯，啲启业村无业论几好啊吓。 嗯， 喂，你好啊，早晨，呢位有点称呼啊？ 喂，岁月木交头啊 ，hello。 哦，喂，阿博士系咪啊？你好，博士。 系、哎，好，系啊，系啊，好耐冇打嚟啊。 系、哎，喂喂喂，多谢你、啊，博士，哇，真系稀客啊你，博士。 系啦、啊，今晚 真稀客， 系啊，系啊，今晚可以夜瞓一啲。 哦， 我都系听你重温嘅啫， 系， 都系讲翻正经嘢先。其实咧，大家有冇留意到咧？泛民对嘅形势系错判咗起码五年以上， 系点解咧？错咁耐 有嗱，大部分可能而家本土派嘅啲 KOL 都话系2016年之后先至开始嗰个谈判或者嗰个合作之路完咗啦。 吓、 啊，但系咧，我就觉得咧，其实套分起咧，可能喺战争嗰阵时啊，即系2014年呢个旺角战争成立嗰阵时咧，已经断绝咗噶啦。 系 你谂下。2014年前2013年到咧，其实嗰个所谓本土派嗰种泛民嘅先嗰种情绪咧，已经喺度噶啦。 吓，但系依家越嚟越强烈， 越数越早喎、啊。即系2013年、2012年、 2013年、2012年到啊。即系虽然话嗰时冇本土派呢个名啊，但系嗰种泛民 有一班人系好反，即系好讨厌泛民噶嘛，即系我呢啲啊嘛。 系啊，你嗰啲咧就系一早已经有啦。 吓， 即系如果你话要合作。要緩解呢種矛盾嘅，2014年之前已經要做啦。2014年戰爭之後咧，已經冇得翻轉頭啦。 嗯， 係啊，所以我覺得，泛民你話想從咩都不合作，冇得翻轉頭啦，已經完曬噶啦，已經係啊。所以泛民佢哋就起碼錯判 at least 五年以上。 係 係啦，就係咁咯，就唔知道大家各位益友點睇法啦。即係所謂你諗下，你自己都係啦。 點解我 你諗下2013年左右都已经开始有啲泛民嘅情绪咗。 嗱，我话俾大家听，我点解咧就即系唔收钱都做呢个网台咧，其实系有原因嘅。当阵时大家记得2008年嘅时候，郁文咪参选九龙西嘅，记唔记得啊？当阵时就仲未有人民力量，我仲系写文联嘅。OK， 2008年嘅时候，好啦，咁我嗰阵时高登就好 hit 噶。所以点解我头先又花一段时间就屌鸠嗰啲泛民嗰啲咁嘅即系议员助理咁捻得闲咗开分身咧？咪就系由嗰阵时佢哋开始搞嗰啲咁嘅高登嗰啲分身。喂，我每讲一句说话系嘛？因为嗰阵时我都已经喺高登 度。就话你五毛 系啦，跟住又喂我五毛啊，又请喂我系完完整整有一个人系喺嗰度开台系有把声。嗰阵时我已经喺高登度有开台啦，不过得十几人听啦，大家知啊系咪？ 都系冇，有冇咁少？ 唔系即 系都两三百啦， 当 时。 吓，唔系咁，但系即系讲少啲啦，谦虚啲啊，博士。即系 十几人嗰时系你13年前区会咨询嗰阵时就十几人，嗰时我做咩人就当时起码都卅几人。 吓、啊，系是但啦，总之就系 卅几差唔多啦。 即系嗰阵时，总之咧， 十几年前你已经多个废土啦。 唔系，总之嗰阵时咧就开始俾佢哋遮住啦，就话 即系我系五毛啊咩成。嗰阵时我就已经咧系有一个嘅理念。就要建立一个不受影响嘅，即系我要有一个平台，系属于完全系属于我自己，系不受控制、不受影响嘅。你唔好影嗰啲泛民啊乜嘢，我唔会黐你泛民嗰啲友嘅，因为你泛民喺有不停喺个网路嗰度咧，就借机咧去打压人，开几廿个分身啊。因为我撑郁文嘛，嗰阵时系吓，嗰阵时九西嗰个选举，我系撑郁文嘛。咁佢就哎呀唔好啊，又要投啊巫婆啊，一又呢个嗰、那个，嗰阵时佢哋开始已经喺度讲呢啲咁嘅嘢噶啦嘛。啊、到后期2012年嘅时候，仲更加之添啦！2012年嘅时候， 有阿废土啲网军啊， 江洋大战啊嘛，记唔记得啊？嗰阵时咪嗰啲有人，哎呀，唔好啊！我哋要全部投废土，我就话，哎，唔好啊！你试下汪洋啦，咁样都系当然，依个汪洋大系一个扑街冚家铲啦，我哋事后先知啊，系咪？ 嗰啲 account 我仲记得嘅咩灵彩神嗰啲， 喂，大佬，你成扎嗰啲嘛 account 出晒嚟，喂，我点解唔再上高登同埋上连登啫？就因为我唔中意受到你啲咁嘅人，喂，你话佢，其实都系少数嘢，我就系连啲少数我都唔中意见到，你点解成日匿名屌我老母啊？吓、啊，我点解要 识？ 我点解要受到你啲匿名嘅侮辱啊？我喺我呢个 Facebook 嗰度，你咧具名嘅咧，你屌我乜都得，系嘛？但系唔该你实名， 你唔好匿埋喺度，屌你谂乜九啊几个 account 原来都系一个人控制嘅。喂，佢哋好兴噶，因为佢哋有嗰啲 GOV 嗰啲嘅，即系总之佢哋嗰阵时系申请到好多呢啲咁嘅高登嘅。 佢哋个 email 系可以申请， 佢哋 email 可以申请 到，咁佢 又 I P 啊，吓又可以改 alias， 改九啊几个名。屌你老母，嗰阵时就已经知道系你班冚家铲搞噶啦，唔好扮唔认啦。 佢唔同你和解 吓， 即系2013年，如果佢哋系醒嘅。一三年同你和解啦，使乜而家同你半岛派和解？ 嗰阵时佢仲食到 呢五年啊，咪咯，系啊，所以你谂下，冇得和解噶啦。你谂下啲什么李卓人、刘伟兴啊，边个 和咩解啫？ 冚唪唥都好啲有角。 佢呢头话同你和解，嗰头就话你本土派唔系同路人。呢个青年票咧就我哋系唔需要嘅咁样。喂，呢啲冚唪唥都系佢哋自己讲噶嘛？咁点样和解啊？喂，我呢头捅你一刀。喂，我呢头话同你和解啊，博士。我嗰头嗌人捅你两刀、啊，咁点和解啊？哎、我呢头啊伸出橄榄枝啊，嗰头咧喺度隔篱开个大声公狂屌你、啊，咁点样和解啊？请问，喂，仲有啊？ 泛民佢哋都乱七彩啦，已经。 喂，仲有啊？呢几年嗰啲咁嘅积怨啊，系冇得和解嘅。你泛民嗰啲道歉系全部都系假噶，大佬。你泛民嗰啲道歉系假噶嘛？你有深切反省咩？有检讨咩？都唔好讲话由雨伞开始，点样嚟到去陷害本土派嗰啲人？喂，永远就系头先蔡东之后讲啦，永远你十三加三嗰啲就系人，其他嗰啲咧就唔系人，嗰啲咧人揾你求助咧就飞行模式嗰、那个咩义务律师啊，喂唔好咁样啦， 嗰个义务律师即系所谓义务律师， 喂唔好咁啦，即系我觉得你哋班友仲有咩和解，唔好讲到好似真系有得和解咁啊，一阵又话唔知揾本土派边个倾，揾边个倾啊，你揾边个倾啊，你揾陈泽涛倾啦，本土派，揾张秀贤倾啦。揾揾模范本土倾啦，吓你揾边个倾啊？本土派揾阿黄之锋啊，黄之锋啊自己唔系喎，不过咁 黄之锋系自己派 吓，揾人倾啦，系咪啊？屌你老尾，边个自称本土派同你呢个泛民啊喺度倾咩合作倾和解？我一定开台屌鸠佢老母閪啊！真系和解边度睇和解啊？和咩解啊？你个废宝喺嗰个节目嗰度，即系佢头先个大军阀嗰度。仲喺度即系指控我嘛，同个曹家超就话我咧，即系话要即系要将泛民置诸死地系。 置死。 喂，我从来冇隐藏过我呢个目标、啊，我从来都话。 废宝咧，我啱觉得佢迟早都要道歉噶，我觉得。 迟咗咩？ 谂下佢隔篱都道歉，我迟早佢隔篱嗰两位都要道歉，咁佢迟早都要道歉噶。 佢唔会道歉噶，我听以佢性格咧，系唔会道歉噶。 佢成日话自己勾一条扯一条嘛，点会道歉啊？呢啲人 唔会道歉噶，呢啲人 你 放心啊！ 佢啊，快啲继续追啲佢喺度屌， 吓 一定要追住佢，系啦。 O、okay, K， 喂，多谢晒电话，博士。 好，咁、okay, 好啦，我留翻到下一位啦。 O、okay, K， 好，拜拜， 拜拜， 好啦，下一位啦。所以唔使整啲匿名嗰啲，我哋唔会睬佢噶。O、okay? K， 要具名嘅，实名嘅，咁样啱唔啱先？你话系咪先？ 有啲实名好癫咁样讲。 喂，早晨点称呼啊？ 啊，你好，我叫 Roy 啊。 阿 Roy 你好。 系啊，咁我都系想讲个长号拆嘅。 系。 咁其实咧，我觉得咧，佢就收得一档噶啦，即系下次补选咧，就算佢未发癫之前啊，我当佢全盛时期啦，即系仲系新东票王嗰阵时啦。 啊。 如果佢嗰阵时出嚟选补选咧，都唔会选得到。因为佢嚟嚟去都系得到嗰啲激进派啲票嘅啫嘛，咁而家好多人都讲紧啦，话保险要攞个最大公约数啊嘛，咁咧嗰啲外飞居嗰啲选民咧，即系听到初口会太冷静嗰啲人咧，一定都唔会投佢噶嘛，即系好多人都资讯底厚，咧都仲觉得全部可能仲系个咁嘅人，咁所以我觉得佢都。玩完噶啦，收档啦，阿哥帮 人 搞啦。 阿 Roy， 咁你系边个区嘅选民啊？ 我系九东嘅。 哦，九东嘅 ，OK。 啊 ，OK， 明白。咁啊， 当年投反骨仔啦。 你投反骨仔有冇后悔咧？ 梗系后悔啦。 系啊。 嗰阵时仲做埋嗰啲咩监票、点票嗰啲义工， 哦、 哇，睇咗。睇咗成24个钟，跟埋咗架 wing 计去嗰个亚博嗰度， 系啊，阿博嗰度啊嘛，即系呢个博览会噶啦。喂，阿赖波，我都恭喜你一样嘢，起码咧你就知道咗咧呢一班热血公民咧，呢班咪冚家铲反骨仔，即系奶閪狗啊！即系郁敏寻日已经帮佢定性咗系奶閪狗啦。OK， 咁我哋依家咧以后都要讲噶啦，系奶閪狗呢班。当你知道咗个实情之后咧，你起码咧系有所觉悟，同埋咧系果断咧去脱离呢啲咁嘅邪恶组织。咁所以咧，我系恭喜你嘅。因为呢依家我係有一部分个别嘅，我諗为数仲有一二百人啦，仲依然係停留喺呢啲咁嘅组织里头呢，係冇希望㗎。希望就係、是、即係你呢能够有一个咁样嘅觉悟，我真係呢衷心咁样呢去恭喜你嘅，阿 Roy。 其实我就觉得如果你知道自己即係可能信错咗啲嘢呢，其实要胆胆你胆得快喎。 係。 即係唔好一路中个头埋 噶啦，哈哈 哈，系咯，就系咁样。 OK， 好啊，咁啊，多谢晒你电话先啊 ，Roy。 好，多谢，拜拜。 Okay， 拜拜。好啦，下一位啦。咪呢位益友都好噶，头先阿 Roy 咁样呢啲系，起码佢知道咩系啱，咩系错啊嘛。 好紧要呢样。 系啊。咁起码佢唔会咧系即系执。 即系知道错都唔影我好多人。 即系跟错大佬啊！真系呢啲。好啦，咁我哋接听下一位益友，早晨，点称呼啊？ 系早晨，阿 Ray 又系。 阿 Ray 你好。 系，我系港岛区嘅虾毛啊。 系，喂，虾毛。 系 虾 毛 区，虾 毛 你好。虾 毛大家，阿陈哥你好，系，大家你好。 系。 系。咁我今次我其实我几样讲三样嘢啦。我尽快啦，因为我知今晚有应该都有几个副主想打上嚟。第一样嘢，咁我首先要帮阿邝宝贤讲翻多少嘅公道说话嘅。 系， 咁所以我即系嗱，我首先我讲明先，即系我同佢系咩身份？我只系一个一个算系兼职嘅，唔系兼职，即系义务嘅义工咁样嘅啫。 哦，你清正义工，你系。系， 吓，但系咧帮过几次嘅啫，就唔系即系佢即系当然唔系受薪啊，当然唔系系啦。 义工梗系唔系受薪噶啦，哦，你系 Ray 系咪啊？我知边个啦，系。 哦，系 Ray 啊，系啊， 系咪你好？ 咁样咯， 系系。 咁就 系陈云根话啫。 清正义工， 清正义工系， 真系清正义工 系啦。 咁我识佢嗰阵时，佢已经离开咗清正嘅。 系 ，OK， 系啦。咁就即係其實好啦，咁即係其實成件成個禮拜其實我冇，即係就算你話佢哋咩清算度炸高啊咩嗰啲，其實我冇咁上頭嘅，係直至到見到余若薇走嚟邀到阿邝宝贤嗰頭，我先開始嬲嘅。係啦，咁好啦，你又話你話佢阿仁哥呢次補選，你話佢冇落嚟拉票咁但係即係其實我好老實啲咁講，你上次阿姚松賢你都係參選，阿邝宝贤即係佢都有都唔止一日㗎啦，其實即係嗰一排都好多人主動幫搵啲義工係幫佢拉票好啦。咁同埋我想講嘅係單單一嗰日啦，係阿邝宝贤佢自己本人佢自己都成數死下都要特登走返落去黃埔嗰度拉票，即系企翻几个钟帮你拉票。但大佬，咁你呢啲泛民嘅人，你唔讲，即系好啦。咁你今次你系走嚟，点话？即系我听啦吓，即系因为我唔系接触佢嗰度啲人，即系好似话系佢今次李卓人系有人揾过佢嘅，或者揾过佢帮手去拉票咁样嘅。咁但系佢就只系一个 PM 嘅 message。系咯，咁但系。喂，大佬，你正常你叫人叫得人帮你多，你系咪好应该亲自去拜访人哋？即系唔应该系什么揾过啲义工啊，揾过啲咩咩咩助理咁嗰啲，你系咪应该亲自去拜访人哋，邀请人哋？ 起码都打个电话啦，最少系。 系啦系啦，即系起码叫人帮你做，你就咁一个 message PM 人哋，咁人哋梗系有权复你啦。咁呢啲好正常嘅啫。喂，大佬你咁系啦，人哋话晒叫你一个区议员，咁人哋自己日常都要处理噶嘛，唔通我系啦，又要 明白 花钱，即系仲边有咁多时间帮你走啫？系咪先？ 系。 咁人哋拒絕你，喂，好正常喎。咁呢啲你呢啲余若薇你又講， 吓， 即系我好唔公道咯，我只系觉得，咁你咁样真系，同埋我想讲系，喂大佬，你邝宝贤其实佢已经系一个比较叫低调嘅人，即系开始都淡出咗，叫做系淡出咗主流嘅事情啦。咁你依家撩翻佢出嚟讲，喂大佬，人哋点讲？佢即系可能佢出年都仲要再继续去参选呢个区嘅。咁你而家即系算点啫？咁你系咪你咪想话即系攞佢嚟祭旗咁啊？跟住系咯，即系抹黑人哋咁啊嗰啲咯。我只系觉得心存即系好恶毒咯。我只系觉得， 嗯 嗯，咁同埋另一样嘢想讲系好啦，今次咁我睇到就系阿黄之峰啦，周永康啦，咁佢哋呢班人都俾人，即系佢哋呢班咁嘅后生人都后生仔都俾人搞 嘅。哦，系啊，佢又唔系俾人搞嘅，俾阿边个屌啫，俾阿陶君衡。 系啊，唔系，即系咁，其实喺呢班嘅废佬嘅眼中，佢都唔应当，即系唔当你系乜嘢一回事啊。更何况，好啦，咁你成个香港总之，你以后都冇得参，冇机会参选噶啦。 系 咁。即系其实好啦，咁老实啲讲句，即系我谂依家呢个，即系由呢一分钟开始，我谂你即系众志嗰班人，你应该接高头氹头，接高个氹头谂下咯。咁到底系咪即系仲要继续帮泛民落去咯？ 佢唔会谂噶啦，佢会矢志不移咧，咁样去协助呢一个泛民咧，就为虎作伥啊！话俾你听啦，佢哋系唔会咧反省噶啦，要反省啊，早反省咗啦。经过咁多嘅事件，系咪啊？即系反商学嘅事件，经过咗咁多嘢，喂，佢哋真系无动于衷，仲要走去死撑盲撑李卓人。喂，呢个罗冠聪讲嘢都不负责任噶啦，你为求拉票，喂，梁家杰喺度盲撑李卓人，话万一李卓人落选，就香港个独立嘅关税区嘅地位就会不保。喂，我都化尚且理解喎， 成星期啦。 喂，我尚且理解喎，因为你呢个梁家杰就系，即系收黎智英钱啊嘛，系咪？咁你呢个黄之锋系咪又系收黎智英钱？我唔知道，因为冇证据证明，因为已经系冇咗嗰个 Fox 嗰个文件啦。 爆嗰阵净系爆咗现有嗰啲啫，唔会爆未来嗰啲啦。 好啦，咁你有乜可能？你罗冠聪呢条友走去话，如果万一坦克车会再嚟到香港嘅时候咧，李卓人会企喺第一排。 坦克车企喺前面啊嘛，挡住坦克啊嘛。 喂，你有冇可能讲嘢？ 即系做当自己先知咩？ 喂，你呢啲系咪盲撑？喂，你系盲撑啊嘛？呢啲系你有冇可能讲嘢啫？喂，你可以系 hea 撑又得。你喂，你可以话，哎，我一被逼焗住撑嘅啫，为咗泛民嗰个大局。喂，你唔系，你而系讲到咧咁捻斩钉截铁，你肯定佢嘅人格乜乜乜乜，我呢啲系过晒火啦。所以你阿 Ray 话佢哋会反省，我话俾你，香港众志就绝对呢班友系不会反省，而且得闲喺度撩下我，喺度嚟唱衰我。 喂，罗冠聪呢班更加唔会啦。 香港众志嗰个人有一个成员叫廖伟廉，即系参加呢个村代表嘅选举，原居民嘅村代表选举，你连五个村民嘅提名都攞唔到，即系话咩呢？ 你 屋企 老豆都唔支持 你，老豆老母都唔支持你行为啦！你卖香求荣，你卖香求荣，你今日可以为咗你自己个人嘅地位、个人嘅利益而去选择出卖乡民嘅利益，他只话难保你为咗你个人自身嘅利益嚟到出卖我哋香港人整体利益，所以呢啲人咧唔撑得落嘅，绝对不能够撑嘅，就咁多啦。咁 啊，所以其实人哋都讲到明啦，即系事决败，半岛派都已经唔系同路人啦。咁你即系你系咪即系自己仲要自己一厢情愿咁啦？中国投埋去咧，咁咯，我觉得。 咁当然系要啦，因为佢哋依家要依靠喺个欧乐轩嘅周围去食饼税噶嘛，吓 吓。 咁如果唔系咁，佢点啊？唔通同欧乐轩反面？欧乐轩就系泛民嘅一员嚟噶嘛，而系呢班友全部都系欧乐轩嘅议员助理嘛，依家走咗去做。佢有得拣咩？佢冇得拣噶嘛？佢都啊，所以佢亦都要系局撑，亦都会死撑呢一个泛民噶啦。阿 Ray 系好啦，咁我讲埋最后一样嘢啦，我唔讲其他嘢。 系请讲啊。 咁我记得基哥嗰阵时参选之前，佢讲曾经开过一张支票啦。 系 咁，佢话即系到时，即系佢话会帮嗰啲即系坐紧监嗰啲意思咧。咁其实我想即系提醒阿基哥咧，咁其实。 你当初讲嘅呢句说话咧，即系就算不论你今次或者你将来仲会继续参选都好啦，即系其实呢样嘢，都即系口头承诺，但系你都要做嘅，其实都 系。 系 见到有个访问，佢都好似提过话会将会做嘅。 佢将会做噶啦，佢话我哋会密切留意噶啦，系我要密切留意。基哥咧，佢就话会将会系已经同紧一啲嘅饮食界啦。我听闻系就系话会搞一啲嘅社企，就会咧系聘请呢一啲嘅即系儿时，即系当佢出到嚟嘅时候，就等到佢即系有一个社会企业嚟到去俾佢去。即係容身啦，起碼係咪嚇？即係咁，我覺得係我哋都會持續咧嚟到去溝通嘅，同阿基哥睇下佢係嗰個社企方面係辦成點樣啦嚇。我明白你嘅意思㗎嚇，阿威。 好啦，咁我 OK 啦， 多謝你電話，好，拜拜。好啦，下一位啦。 講起呢個羅冠中，佢梗係唔會反省啦，係嘛？ 嚇！ 因為學聯就喺佢手上解散嗰陣時。即系佢连改革嘅意思都冇噶嘛， 吓咁咪咯， 佢照做37票嘅咩秘书长嘛， 系啊，反咩省啊？反咩省啫？佢哋系佢今日唔会反省啦，如果会啊，都唔会退联啦，系嘛？ 就喺佢嗰阵时，佢冇做任何改革先正式退联啫嘛， 吓。咪佢唔好信啦，佢话改革你唔好信啦， 冇人呃到啲人噶嘛，做个样吓，佢连样都唔做噶。 我觉得真系好离谱咯！如果咁样呃人，好啊！电话正在接通当中噶啦。 五嘅留言信箱。 哦，呢个唔通，好啦，下一个啦。因为今晚都好多益友嘅电话，嗱，暂时咧都未有一啲黄丝啊或者傻人啊打电话嚟，我哋都好即系希望有冇啲咁嘅人会打嚟吓。嗱，打133嗰啲冇用噶吓 ，OK， 打133嗰啲我哋系。唔会接㗎，因为我哋打唔返俾你㗎 ,ok? 跟住话返俾啲益友听。喂，早晨点称呼啊 ?Tony P. Tong。 Tony 你好，请讲啊。 喂，阿基哥想打嚟俾阿基哥讲先啦，下次再打嚟。 哦 ,ok, 好，拜拜。 Okay, 好，拜拜。 吓、啊、阿基哥想打嚟咩？ 基哥想打嚟咩？你 PM 问下佢 囉、啊。好啊，咁我听下一位益友啊。啊唔搞嘢，帮基哥留位。O K， 咁下一位啦吓，咁啊当 Tony 呢个唔计啦。好啦，下一位。下一位嘅益友正在接通当中噶啦。啊，电话正在接通紧当中嘅时候咧，嗱，我哋电话号码就81912047，81912047系有130条线嘅吓。咁啊，长毛贼都仲未打嚟吓、啊，我哋揾机会先打俾佢啦。依家可能佢瞓咗噶啦。 05328。 好啦，呢位益友又唔听嘅，咁啊下一位啦。 你唔系长毛贼电话，佢话随时揾佢嘛。 咪随时啫，你都系揾下次我哋节目一开波打俾佢啦，依家唔打啦。 好啊，好啊，好 啊。 喂啊！ 喂喂，早晨，点称呼啊？ 喂喂，早晨，我系阿华。 阿华，请讲阿华。 系，唔好讲少少嘅啫。咁咧呢次补选咧，咁我啊冇得投嘅，因为太够细啦。但系话今晚我屋企就有一个我家姐，咁佢系啲蓝丝到爆，又嗰啲中产嗰啲嚟嘅，大家都知咩嚟嘅。系啊，咁我就谂住佢都唔会投啦，咁嗰啲，咁啊最尾咁我 Facebook share 啊，见到你成人输捻咗，咁啊好啦，开心啦，跟住见佢就俾个 like 咁啊，跟住后屘倾开，原来佢话，我问佢投边个，跟住佢话，屌梗系投阿陈凯欣啦，我话都好，我话都好，我问点解咁唔投阿基哥，佢话因为呢条友真系靠唔过啦，跟住话咁都系啦，跟住佢再补充一句就系，虽然我唔投吴基，不过我都觉得佢出嚟戒一戒个。咁我纠正翻佢啦，就唔系基哥戒佢，系掉翻转，因为阿波基哥都系九西区 嘅， 跟住佢就话无论点都好，未出现一定唔可以赢。跟住我听到呢句咧，咁我就明白到咧，连啲对政治咁冷感嘅人嚟话搵钱赢咧，都开始睇得到泛民嗰啲仆街嘢。 系， 咁所以我觉得应该泛民嘅将来咧都系玩完啦。系， 哈哈，咁啊好。 同埋另外补充少少就系阿李华明咧，本身佢就讲少句啦，佢搞好啲抢底啊。蛋啊嗰啲咁啊好啦，无啦啦差唔多啲人都唔记得咗呢个人啦，无啦啦走出嚟讲埋啲废话咁嘅嘢， 但系见到咁多嘅啦，打嚟讲两句书话咁啊。 O、okay, K， 好，喂，咁啊，多谢晒你电话话。 系系，好啊 ，O K， 拜拜。 好，拜拜。 好啦，下位应有啦。 即系泛民黑人憎嚟讲咧，李卓先特别黑人憎嘅。 李卓人就当然系啦，系咪啊？ 即系特别黑人憎嗰啲， 因为佢做过太多出位嘢啦。好啦，喂，呢位益友点称呼啊？早晨。 早晨 ，K C 啊 ，K C 请讲啊， 想我一阵啊，识咗系冇啊，今个礼拜选完举之后系觉得好难得花生，好多嘢听， 系 所以都听咗成个礼拜咁，但系我觉得我留意阿大可力系好多举动嘅，佢系好突然间好似食错药咁样咧就。想话同本土派示好咁样啦，咁即系我觉得分咗两批人嘅，一批就系嗰啲所谓嘅民主党咧，即系有批就系即系都知道好大镬啦，而家真系，因为其实佢过施到阿长毛下届到长毛嗰届到佢选啊嘛，之后咁佢即系佢见而家长毛咁仲系咁样嘅态度去屌票咧，咁。 但系咧，我觉得你唔好相信啊李慧玲、八婆玲呢班友啦，咩向本土派示好，喂呢啲摆到明系做戏啦、造假啦，系咪啊？ 系啊，所以我都要看看 指咩好啊？ 我都觉得件事系好，佢就成日喺度想搵啲人，想搵啲 KOL 啊，谂住好似以前咁样。 绝对唔想 D 一百，讲完呢啲咁嘅閪台 ，D 一百绝对系一个閪台贱台。话俾你听，呢啲咁嘅閪狗台，话俾你听，喂有乜可能啊？选之前无限量咁样抹黑冯剑基，跟住又唱衰郁文。喂，唔好当呢啲嘢啊，系冇存在过啦，系咪啊 ？D 一百，你乜捻嘢平台啊？大家同一个网络，同一屋檐下，我自己搞个平台，我就绝对唔会上你 D 一百嘅。我屌你老母臭閪，真系你啲算系咩网台啫？咩全球华人嘅网台啫？多閪鱼嘅，你好巴闭咩？八婆零。自从你冇得喺商台做之后，你都明星啊大降啦，系咪？又黐阿肥佬礼吓，走去做嗰个咩啊？做嗰阵时做咩？咩一锤定音，依家又死翻去呢个 D 一百嗰度食政治综援，吔屎啦！咩搵个本土派嘅代表出嚟倾倾，你老母臭閪咩倾？一句都唔会同你倾，你八婆零都 听少啊！ 喂，最搞得歌涉嘢，最搞得呢啲耳语啊、传言啊、谣言啊、造谣啊，搞到最多就系呢个八婆令。由佢商台呢个年代左右大局开始，你已经开始喺度讲啦，完全系毫无证据嘅，针对郁文嘅。 嗯， 喂，你讲足咁多年噶啦，跟住又搞呢一个本土派，你搞足咁多年噶啦，依家喺度扮嘢咩和解和你老母？和咩解啊？ 佢系有啲想做呢啲咁样嘅去照咯，我觉得佢系想，即系佢好似想揾啲代表，谂住好似以前咁咧，揾咗个代表倾掂啊，咁样 倾你老母，边个同你倾？我屌鸠佢老母閪啊！倾乜捻嘢啊？边个同佢和解啊？倾乜捻嘢啊？边个话代表半刀派出嚟同你呢班咁冚家铲走去咩倾嘅？我屌鸠佢老母臭閪啊！我屌足一个月，我个月乜捻嘢节目我都唔做，我屌捻足佢一个月，倾乜捻嘢啊？倾 我都赞成，我赞成博士讲嗰头先个博士讲嗰样嘢， 系 即系冇得倾噶啦，而家真好就咧，真系冇得倾。 咁佢冇得倾啦， 好似你话 倾完之后你卖人猪仔，倾完之后你就卖我哋猪仔，一定噶啦，屌你老母！倾完之后你张票俾捻咗佢，佢咪又唔捻记得你咯，屌你老母！镬镬都系咁噶啦，倾你老母系咪你唔捻惩罚佢，佢咪惩罚你咯？每一次都系咁。喂，当一个代议士，你唔好讲话乜派物派。喂，经常可以去旅行又唔开会，各样又话教书唔开会嘅，唔走去投票嘅，你镬镬话俾人听你系关键一票，但镬镬你都唔去投票，你系为政府保驾护航嗰啲致谢动议、施政报告嘅致谢动议，你功能界别有三条友系走去赞成嘅，我屌你老母，你啲乜撚嘢嘅民主派啊！你作为一个人民嘅代议士，你都唔合格啦！而家市民系唔用选票去惩罚你嘅，变咗系纵容你班冚家铲。是纵坏咗呢班冚家铲，就以为自己打住争取民主个旗号咧，就永远都有票。呢样嘢系错噶，一定要将你泛民歼灭。倾乜捻嘢啊？屌你老母，边喺度同你倾？我屌鸠佢啊！屌你咪成日屌足一个月，日日开啊！我话俾你听，唔系净系礼拜六开，到时同你倾和解。好，多谢你啊 ，K 师。屌你老母，倾乜捻嘢和解啊？ 我想讲讲陶君衡啊，系佢，我觉得我有少少感觉就系、是，即系大家可以见到一个压球作战失败者嘅一个 model 咯， 系， 即系佢从政咁耐，佢就头到尾，你见佢啲态度就系一个失败者嘅一个态度咯， 啊， 即系其实唔使讲咁多，我觉得就当然一定要教屌噶啦，但系我觉得佢。即係好似嗰啲咩豬心論啊，嗰啲陰謀論啊，佢壓球術要失敗者三個字喺個頭度嘅，其實都唔使理呢個人。 嗯、 即係有啲人喺阿杜汶澤 Facebook 嗰度話：，杜汶澤你真係唔好講咁多佢啦。即係以杜汶澤個身份講佢係高攀，即係 要佢 抬舉咗佢。 係 ，OK， 好啊。喂，咁啊，多謝曬你電話先啊 ，Case 好唔好啊？ 好好，咁就 先 啦。 OK， 好，拜拜。 好，拜拜。 好啦，一接听咧就系下一位嘅益友啦。电话咧就正在接听当中噶啦。啊，时间咧嚟到12月2日嘅凌晨1点正吓。 Hello。 喂，早晨。 哇，基哥咪把声。 啊，基哥啊，系咪基哥？ 喂，陈 州，喂，你好，你好，基哥，喂，真系辛苦晒你、啊。 喂， 上一个月， 喂，我搵咗你好耐啊，哥，讲紧阿哥，你唔好系用阿哥，大佬， 好敏感啊，哥， 大佬嗰啲。 喂，基哥，喂，头先你系咪同阿兄姐去饮宴啊？ 系啊，今日有个以前嘅文艺职员水路河，系两个都系我职员嚟嘅。 哦 ，OK， 同阿兄姐又嚟，同埋一位。 哦，喂，我见到你仲有同阿乔仔啊，佢哋都一齐喎、 哦。系啊系啊，诶、啊，而家唔见到啲相摆上 Facebook。 系我见到 兄姐打卡啦嘛。 系兄姐啊，乔仔啊咁、哦、样喎、哦，系啊。 系啊系啊，因为嗰度就唔系民主党就民调啦，除咗 强 基。 O、okay, K， 明白。 所谓里面就系一半系民主党，一半民调。 系。咁啊， 我有兩樣想講下先。 好啊，好啊， 講咗啲輕而舉嘢，講簡單嘅先。 好啊，好啊。 呢個李卓人咧，就係、是、早排響報紙講，就第一就想同本土派溝通啦。第二就話我哋俾個議席佢啦，即係等佢選翻立法會啦咁。咁、 啊、 我就我唔知啱唔啱先，我都冇同你傾過嘅。咁我即刻就覺得，第一本土派咧就同泛民嘅非建制派不同嘅。 啊 即係啲建制派咧，你有就係大組織、小組織，你數到啲團體名。 嗯。 即係我當然你都非建制派都揾唔到一個代表代表就係非建制派㗎。 有例子。 你最多就係民主同嘅啫，民主同有十幾個團體啦，或者民陣啦有廿幾個團體啦。咁、但係都揾唔到個非建制派嘅代表㗎嘛。咁我哋覺得本土派，我覺得本土派係種思潮多啲添。即係對本土呢個概念啊，呢、這個諗法啊。有一種的呢班朋友的諗法，但係呢個派系裏面咧，我就覺得暫時嗰、那個即係組織性嘅，或者政黨式嗰種嘅組織咧，暫時都係未形成得幾好嘅。咁所以我覺得本土派點樣要揾個代表同你傾咧，就第一個啦。第二個咧，我就唔覺得你哋即係本土派你話。你俾翻個議席我哋同交好嘅，但係都未有個議席噶嘛，其實啦。 咁當然唔係為咗98,000啦，係啊。 咁、我覺得大家就係砌咁耐咧，都佢好似都唔知道大家原來我哋想砌將香港變成一個點樣嘅香港，而有呢個咁嘅諗法咧，就大家有共通，於是咧就外面人就叫呢班朋友咧叫本土派啊嘛。但係呢個本土派本身唔係一個係好有系統嘅一個政黨啊，組織啊嘛。咁當然以前成立過，不過又俾你 DQ 就散曬啦。 散曬係啊，係啊。 咁所以呢個我就覺得你話想揾一個議席同本土派握手咧，我覺得太簡單啦，你講得呢個我覺得係佢唔了解嘅，即係唔理解。起碼我了解少少咧，唔係好多，我都得比較多啲。咁呢個我想諗下，如果我呢個講錯，你哋都可以幫我澄清下，等糾正下，等我都掌握多啲你 好啊。 呢個派系嘅諗法啦。 我都唔代表本土派，我代表自己嘅啫。 嗰個社企啊。 係。 個社企有進展嘅，但我而家就苦無咧，就唔知道應該點樣開波。我哋傾到兩個嘅食肆嘅老細嚟嘅，咁一個係中小型嘅老細，佢有兩三間餐廳， 咁佢就我哋讲咗呢啲背景同埋呢啲咁嘅情况系为边个生仔嘅， 系 佢听完之后都同意要帮呢班后生仔， 系 因为我唔想到时候做咩要搵啲被政治打压嘅人出嚟，我冇未必帮啊咁，咁我讲埋背景都讲出嚟嘅， 系 咁但系当然点样搞咧，佢就话要大家坐低啊，因为佢未搞好社企嘅，咁系咩形咩形式咩性咧咁，咁所以我又要知道咧系咪呢类嘅行业嘅。在囚人嘅事咧，願意做呢行嘅喎，我唔知做呢樣，我想做第二樣嘅喎。咁我都有要等我諗下第二個渠道啦。嗱，呢度一個，另外一個咧就係、是、佢本身咧係一個集團嚟嘅，有成11间食肆嘅。 係。 咁佢準備三日上市添。咁、佢就原依家就想開一間新嘅食肆，即係開第12间。 嗯 咁佢就啱啱俾咗時間我先最好，咁我可以將第12间咧係諗下咧係有幾個可能性，一個就係我開咗時我有空位，佢又肯做肯做嘅，我請咗佢啦。第二個可能性呢間就係呢個社企嘅食肆。咁第三個可能咧就係一半啊，一半係社企，一半係佢自己私營夾粉嚟一齊做呢一個新嘅食肆。咁佢咁講，佢就變咗係幾實在啦，已經係。咁所以我覺得係咪呢個時間，大家真係有啲人可以同我一齊坐埋商量商量咧？ 嗯，即係呢個真係要聯絡一下，因為要都要睇翻，即係佢哋嘅意願係點樣啊？ 係啊，我都同意啊，一定要你佢有住先得㗎，因為佢做到。嗱，我要講多少少嗰個前景先。 好啊。 通常如果係我哋用社企嘅模式做啦，如果佢話我開個食肆，大家嚟我請你啦，咁要打工仔啦。社企嘅模式嘅話咧，你開始時都係打工仔嘅。 係。 但係做咗三幾年咧，有錢賺咧，佢賺到嘅錢咧，如果成間食肆都係社企嘅話咧，賺到所有嘅錢咧都嚟再發展嘅，而於是咧就係。打緊工嗰啲嘅員工，某嗰啲大家指定嘅核心員工咧，都要分嗰啲股嘅。 哦，咁樣嘅嚇。 咁當然，如果我話先有個合作式咧，就係、是、譬如話，佢願意攞30%或者50%賺到嘅錢出嚟，投入呢一個社企，50%佢自己投翻落袋啊。咁嗰50%咪變成係我哋將來嗰啲員工嘅股份咯。 嗯 咁變咗咧，發展落去就由打工仔變成老闆啦。 係。 咁我哋希望能夠有個出路俾到呢班朋友咧，即係我唔係淨係打工啊，即係打工又可能又剝削啊，成日都就係打工又係我老闆都係我啊。 係啊 ，OK， 呢個就係社企嘅模式。 係，我就想用呢個模式。 嗯。 但我就要兩個需要，因為我到而家都未揾，因為我做探明新少都搞唔掂啊，去探佢哋啊。 哦，咁樣。 佢原來要排半年啊。 哈哈哈哈。 咁同埋我又唔知佢哋喺邊個位置，同埋可能都未必係一個一間地方咧。咁我要走幾間，都唔緊要嘅，走幾間都唔緊要。但我要知道係嗰個地方同埋個地方係咩人名，同埋佢咧就倒翻轉頭咧，就係辦事嘅太平紳士辦事處話翻俾我聽咧，就由當事人要求見同檢機就好多。 係。 咁我就想睇下有冇啲嘢啊，又係我哋可以有冇三兩個人同我一齊坐低針一針，點樣發展呢樣嘢？嗱，因為佢咧。就準備開，即係我頭先講嗰個11间嗰個老細啊，佢已經準備緊，希望下年之內就要出到嗰間食肆出嚟。 係， 咁我哋覺得趁呢個機會就係打蛇隨棍上啦，佢哋又肯取又肯又成咁樣。 嚇，咁啊試下我睇下聯絡下星火嗰邊，睇下佢哋可唔可以即係聯絡到，即係最緊要係諮詢到佢哋在囚嘅議事嘅意見。 係啦，係啦。 呢个最紧要 系啦，究竟你想做边类？ 吓、啊，系啦。 诶，当然系，譬如话我唔好以为做食肆冇发展，譬如你做厨咧，可以做学得几年咧，你变咗自己做二厨、大厨都得噶嘛。 系。 咁呢个系一个技术嘅职位嚟噶，呢个系。 系。啱嘅。 咁所以就系都系睇你哋大家兴趣啦，呢个。同埋我其实成日都想同佢哋搞个餐厅，即系我自己都搞个餐厅咧。餐厅每个星期咧，通常有啲。即係所謂冷門時間啊，即係冇乜人嚟食嘅。咁嗰個冷門時間咧，我哋可以將個時間嚟搞活動。 哦、oh, ，OK。 我隨便舉例啊，我哋搞啲文化嘅講座，或者政治嘅講座，或者某啲題目嘅講座，我哋逢星舉例啊，逢星期個譬如二至四嘅冇乜人嘅，我哋二至四就唔開嘅，我哋專做做文，我哋自己中意搞嘅活動。呢班學生仔中意去討論啫嘛，可以用呢啲地方做呢啲嘢咯。 哈哈，明白。哇，咁你真係都好有想法喎，幾個。 我想其实有个做嘢就系要靠大家。 明白，咁即系最紧要系 即系咨询到佢哋嘅意愿啦。我睇下可唔可以联络到相关嘅人士啊？应该得嘅，应该有。 或者同佢屋企人倾下又会都得嘅。其实佢屋企人都知道个仔想点嘅，呢个女生点嘅。咁我了解咗之后，起码我要同嗰两个老板再进一步去倾，可以点样合作法。 好啊好啊，哇！真系好有心啊，基哥吓。 唔系，因为我自己第一呢、這个都系我兴趣嚟嘅，佢当年都教咗四个啦。第二咧就系我上次讲过咧，呢班后生仔都系有心有力嘅，唔系作奸犯科啊嘛。我应该即系要系，即系我哋冇放弃呢班人啊，虽然我哋冇放弃，都希望佢冇放弃自己。 好，听到你嗰个声音啊，基哥真系。 O K， 好，咁我靠你 噶啦。唔好咁讲，我都系联络人嚟嘅啫。 你联络嗰边，我联络呢边，咁我哋大家好似插数咁样插埋就通电。 喂，你小心啲讲嘢， 咁样先。一 阵间花生台截录咗你， 系我正经噶，你唔好谂咁第一嘢。 好，咁啊，一于咁话，好唔好啊，基哥？ O K， 咁我又唔阻你今日咁多人打电话入嚟。 好啊， 咁我即系只系觉得頭先有啲益友問我究竟想點啊？你冇即係政綱嗰時又講，到時政綱冇咗件事，我認真嘅，每個政綱其實我想努力變成事實嘅。 好啊，好啊，呢、這個。O、okay, K， 喂，多谢晒你嘅心意啊，哥哥。O、okay, K， 好多谢你电话，拜拜。 好，再联络，再联络啊。 好，再联络，拜拜。 拜。 咁啊，基哥都几好啊，系咪？即系起码佢又冇。 你哋系插衰粒一突咯，而家。 唔系你唔好乱咁啲废话住先，即系咧，基哥咧就系话 佢起码真系有心做。 即系选完之后，佢都仲有心去做，系咪？吓咁啊，即系唔系选完就算吓，或者 即系对比一个就范国威添啦， 或者屌票咁，你范国威呢啲选赢咗，你都又话要咩帮？即系佢又话要资助抗争者， 呢、這个唔知提醒噶嘛？阿曹家超提醒我啊嘛，范国威话捐钱俾政治犯喎， 捐钱俾啲抗争者，捐咗未啊？ 吓，唔系十三加三嗰啲， 你话本土派嗰啲义士啊嘛？边啲为本土派啊？十三加三嗰啲就系啊，咁嗰啲系咩派啊？ 即系曹家超唔讲，我真系唔记得喎。 吓。即系你啲友系选举承诺咧，讲完之后又唔算数，经常都系咁噶啦。啲泛民嗰啲友系咪？ 系咯，你三月十一号当选噶嘛？而家大半年啦。 咁你嗰啲钱就代代平安，冚唪唥个月咧就出九万八，咁有咩意思咧？点唔系你话俾人听有咩意思啊？嗰、那个位系陈海欣同埋你李卓人，又在乎九万八出俾边个啫嘛？冇意思嘅真系。喂，早晨呢位益友点称呼啊？ 系你好啊，我系 Tommy。Tommy， 请讲啊。 哎，我本身系九西选民嚟嘅。 系你投边个啊？有冇讲唔讲得噶？ 啊，其实咧，讲真咧，即系你，即系我知道咧，我哋呢啲本土派咧，通常都好憎啊李卓人噶嘛。 系。 即系成日都想表达佢嘛，不过我屋企咧就唔系好通。 啊。 即系李卓人咧，即系其实唔系李卓人啊，系佢个组织，即系职工物咧，系同我嗰、那个，即系对我屋企系有恩嘅。 系。 系啦，即系咁，因为咧，我老细唔系，即系我老豆咧，之前咧就俾个无良老细炒焦咗啦。 咁啊，李卓人有帮佢吓， 听唔听到？ 即系李卓人就有帮佢，咁你屋企人就投晒李卓人啦，系咪啊？ 都系啊，佢都帮我，即系佢帮我老豆追翻啲遣散费啊。 喂， 咁 你有冇投票咧？或者你？ 不过我嗰日去行山咯。咁其实因为我都知道李卓人咧嗰啲衰嘢嘅，咁即系但系咧，你话我唔投佢咧，我又觉得我自己有啲反骨，因为佢始终系帮我屋企啊嘛，系啊，咁 佢帮 嘢 系应份嘅，唔好意思啊，喂，你即系你，我话俾你听，一个从政嘅人协助市民去追讨欠薪又好咩又好，喂，呢啲系佢嘅份内事，系佢责任嚟嘅，吓，我唔知道有咩反骨，我唔知道，喂，呢、這个系你這些呢啲咧，完全咧就系封建嘅心态啊 ，Tommy。你真系要戒啊！呢啲、 哦， 喂，佢帮你系佢、哦、应份嘅、哦，佢、嗯、出粮嘅、哦，佢出九万八一个月、哦，佢唔帮你吓、啊。 哦，咁佢嗰阵时选嗰阵时系冇九万八嘅。 咁你计翻个通胀咧，其实咁你咁拗冇意思嘅。总之佢帮你咧，佢系受薪嘅，系咪先吓？ 咁啊， 佢同埋佢收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1300万，佢、啊、帮你算系啲咩啫？佢帮你应份噶啦，系咪啊？ 嗯，系啊。 不過我屋企人係比較傳統，咁受到佢恩惠，咁投咁三票投，即係屋企四個人三個投俾佢，咁都算係咁。咁我又覺得，即係既然佢都有算係有幫我屋企啊，咁我都費事，即係我知道佢啲衰嘢，但係，唉，咁既然係咁啦，咁你即係你咪活喺屋企做掃地，但係咁咪有得佢投，我自己去行山咯嗰日。 嚇！即係你冇投嘅。 我冇投嘅，不过我屋企三票都投咗佢咁样。 吓，你屋企人就算啦，咁但系你就起码知道咗佢嗰个嘅，即系嗰啲嘅往迹啊、各样啊，咁啊千祈唔可以有一个心态咧，就咩反骨呢啲唔同，呢啲完全同反骨系无关，因为一个咧公职人员系受薪嘅咧，去协助市民啊，呢啲完全咧系佢嘅份内事，系应份去做嘅，啊不存在什么佢帮咗你啊，你唔投佢票咧。就反骨啊咁样吓， 哦，不过有时候有少少，即系我都即系，所以但系我知道我自己就因为咧，咁所以我都好少话真系闹佢咯。咁但系呢样嘢咧，我都可能同其他本土派有啲唔同咯。 咁、啊、如果嗰个唔系李卓人咧，咁如果嗰个底个咁啊点啊？咁啊点啊？咁如果上届姚卓， 唔系。都好难讲啊，因为有时候你就算嗰个候选人冇问题嘅话咧，佢啲党羽即系泛民嗰啲党羽咧，都系好鬼衰格咁啊，即系又抹黑啊，又剩嗰啲。 唔系咁，你上届有冇投？喂，你上届有冇投啊？姚松炎啊，咁啊 ，Tommy 含泪俾咗佢咯。 吓，咁你含泪俾咗佢，咁你而家冇投啊？李卓人都已经系进步啦，咁啊要俾掌声你嘅呢个系吓，俾掌声啊 ，Tommy 先吓。 系啊，咁其实就算你哋刘小丽佢变咗 Plan A， 佢即系佢真系冇 DQ， 我都真系唔。 即系嗱，所以话俾阿长毛贼听啊，喂，有啲自称本土派嘅人咧，其实佢都唔系好捻 hardcore， 唔系好捻核心嘅啫。即系佢，所以其实我就会、即系 Tommy， 你就自称系本土派嘅支持者，但我觉得你系算系唔系算系好激进啊，或者系核心嗰只嘅。喂，甚至乎你上一次你都有含泪投俾姚松炎嘅，咁我觉得。咁你今届冇投俾李卓人，因为甚至乎李卓人有帮过你老豆，你都唔投佢。我觉得呢个系一种进步，嗱，即系要俾掌声你，系要赞你，呢啲系要是其事啊，呢就系。咁希望你就继续系去秉持住呢一个嘅理念啦，系咪？咁下一届立法会换届选举嘅时候，咁就记得千祈咧就一票不投泛民啦，呢个真系啊。既然你都系本土派嘅支持者，系咪啊 ，Tommy？ 嗯。 希望我哋嘅节目又慢慢嚟，我相信我哋嘅节目你都会对你有啲影响啊，系咪？起码我哋揭露咗李卓人一啲嘅阴暗面，系咪啊？ 唔系，其实李卓人嗰啲阴暗面，我大部分都唔数家阵嘅，即系唔系话完全唔系话完全唔知嘅。不过我系纯粹系因为佢啲公民帮我屋企，好费，即系我费事，即系做到咁尽咁样嘅啫， 咁、啊、起码咩啊？系嘛？起码嗱，咁我哋又整合咗嗰啲李卓人嗰啲嘢俾你啦，你都知道，起码嗱，佢外佣居港权做咗又唔认，系嘛？ 哦，系啊，咁样。不过你外佣居港权嗰啲，我又可能同其他嗰啲本土派唔同。其实我唔系真系咁反对，因为你相比起大陆人嚟讲，啲彬彬系真系有礼貌好多。咁我哋即系我哋就算收， 唔好搵自己笨柒啦，呢啲冇呃自己啦 ，Tommy 吓。无啦啦多几十万个人口嚟到去做自由职业，你都话冇问题嘅。我谂你真系，所以咧嗱，我都话啦，所以其实你话你自称本土派，好多人都自称本土派，但系咧个本土派当中咧，因为佢又冇乜一啲嘅，即系所谓客观条件话符合咗某一啲嘅思考或者思想啊，或者系符合咗某一啲嘅政见咧，先系本土派。比如话 Tommy 呢啲自称本土派嘅，我觉得其实佢似中立人士多啲，但系我觉得慢慢嚟啦。起码就系起码佢都系对于本土个理念咧，个思潮咧，佢系起码有一个认同感嘅，咁我觉得几好啦，系咪？咁、但系我谂慢慢嚟啦，起码佢话喂，佢话连外佣居港权都冇问题嘅，佢话同即系嗰宾妹有礼貌过大陆人嘅，我唔系咁睇嘅吓，但系唔紧要啦，呢啲系即系一啲政见上嘅唔同啫吓、啊，但系想同长毛贼讲嘅就系、是、喂，唔好以为啊本土派就系铁板一块啦。啊，就系咁解啦。好啊，喂，咁啊，多谢晒你电话先啊 ，Tommy。 好 ，OK， 好，拜拜 。 啊，咪即系大家睇到啦，系咪？连呢个外佣居港权咧，都系即系有人话冇问题嘅，咁啊，真系我唔知啊。 我唔识阿兴旺诊有咪度啊？ 咁阿长毛就唔好喺度乱入啦。 喂，咁你长毛就可以支持外佣居港权啦，系咪啊？你自己唔好唔认咯，记得第啊。 即系我啲听众唔一定同我哋一样立场。 你睇唔听到嗱？我哋嗰啲咁嘅听众啊，都有啲益友咧，即系阿 Tommy 呢啲，佢都话认同外佣居港权，都冇嘢好讲啊。喂，呢啲系自欺欺人嘅。你知唔知道当你有几十万人突然之间系可以嚟香港变成有永久性居民嘅时候，即时话？佢又可以同你一齐轮公屋，可以一齐攞综援，可以做自由职业，乱晒龙噶啦！香港系，即系呢啲仲话本土派，我就唔知啦。因为你本土派冇一个验证条，我唔系钟汉林，我唔会话你唔系本土派，我将你除名，我唔会咁样戆鸠嘅。OK， 咁但系即系呢啲系唔系本土派所认同嘅咧？所以我点解话香港民族论有个漏洞？就话你话咩公民民族主义，只要你自己认同香港嘅所谓 core values， 你就系香港人。呢、這个咪就系错咯？呢、這个就直头系错啦。所以我话你香港民族论应该系喂狗啦，应该系民主。 咁我认同美国嘅核心主义添。 屌你老母！喂，你如果啊，你只要认同香港嘅核心价值，你俾大陆人有礼貌，我又颁张身份证俾你，香港玩捻完噶啦。咁点解你唔俾越南仔啊？越南仔嘅有礼貌过大陆仔啦，系咪啊？如果你某啲人嘅眼中，你点样判断咧？点判断咧？系咪啊？突然间多几十万人嚟，你都话同意嘅，我唔知道你系咩本土啦。横台山嗰啲黑鬼系咪俾埋佢啊？深水埗嗰啲南亚佬系咪俾埋佢啊？即系我唔知呢啲啊，我真系唔知道啊。不过慢慢嚟啦，我觉得慢慢嚟啦，我即系冇所谓嘅，即系希望，既然 Tommy 都会听我哋嘅节目嘅时候，我觉得系需要有一个时间嚟去转化，或者系慢慢去。所以我成日都话要做大个饼就系咁咯，系咪？每一个人都系会曾经系有犯错噶啦，唔俾人犯错咩？系咪先？当佢知道呢、這个哇，原来李卓人咁多贱嘢嘅时候，咁都唔再投啦。上届起码有一个进步嘅，我都肯定阿 Tommy 嘅呢个系要俾啲掌声佢嘅，真系要吓、啊，即系。慢慢嚟啦吓，起码即系对于咁，我哋做个节目都有啲希望啊，系咪？原来有啲益友听完我哋节目之后，或者唔关我哋事啦吓，点都好啦，系会令到佢系慢慢去于对于泛民系疏远嘅吓，慢慢会对于佢哋系唔再认同泛民嘅，我觉得都系一种功德嚟嘅吓，咁、啊、我哋即系都有所欣慰啦，系咪吓？好啦，咁我哋继续接听电话啦吓。 吓、啊，三个几钟啊！ 吓、啊，唔系你如果唔咧，你瞓先啦。今晚太多气友， 唔系我电话冇电， 唔系电话冇电系咪啊？ 系啊。 吓咁啊！如果你电话冇电就你睇下可唔可以用电脑，或者你驳 啲充电。坏咗， 坏咗咪啊？咁你睇下尽量顶到冇电为止啊！唉、哎，唔好意思啊。 咁我系会随时 cut 线喎。 随时 cut 线 ，OK 吓、啊。 系。因为而家新嘅 iPhone 得一个窿嘅啫，即系又唔系用蓝牙， 唔 系又 唔 系用无线插电， 好敏感噶，兴旺诊嘅窿。 新 iPhone 一个窿有几敏感？ 冇讲啲乜窿啊，乜窿啊，咁样啦吓。阿、啊、James 就话咩神区开班真本土训练，诶、哎、唔好意思啊，我谂本土派咧就冇一个所谓。 你已经被接驳到529。 吓吓，唔系我想讲咧，本土派咧就唔系铁板一块，系咪？咁、 哎、 既然头先 好多唔同立场， 喂，咁既然头先阿 Tommy 都自称本土派，佢都话支持外佣居港权嘅，咁我唔会学似阿钟汉林咁话，喂，因为你即系支持外佣居港，系剥夺我哋本，喂，因为你既然你系反对85个咧，我觉得喺逻辑上咧，你就不能够成立嘅，你无啦啦多咗几廿万人系。喂，150乘365乘咗十几年，喂都系八啊几万，100万人啫，一嚟咗系咪？突然之间多50万人嚟，你都话同意嘅，系咪先？即系喺呢个逻辑上咧，我觉得不成立嘅。咁但系咧就，我就觉得，既然佢都肯接纳本土派嘅思潮，系嘛，咁咪慢慢嚟咯，系咪吓？就系咁咯，冇坏嘅吓。好，下一位的益友啦。看看这位益友有没有 睡 了先，是啦，我怕睡了。 Hello, 早晨，喂，怎么称呼啊？早晨。 Edmund 啊。 Edmund 请讲啊。 是啊，上次打个电话来数啊，李卓人的嘛。 是，请讲啊，今晚想讲什么啊？ 是啊，所以。 所以我上个礼拜听到阿李卓仁落选咧，哇，心都凉晒， 系 好开心， 好开心吓。 我系啊，因为我之前咧年年咧见到佢选完又中，选完又中，哇！屌冇得理由噶，唔通香港人傻嘅？ 嗯 屌你做得埋咁多衰嘢，都冇人去清算佢，冇人去追究佢。 系 选完一次又一次，点解？所以点解而家啲僆仔，即系譬如黄之锋嚟嗰啲咧，点解会签埋泛民咧？因为佢哋明白到原来系要依靠一个大头，佢哋先可以生存咯。但系相反嚟讲，我觉得而家唔系咯，系调翻转咯，系离开佢哋先有得生存啊！尤其是年轻嗰批啊，年轻嗰批系离开泛民先可以生存啊！当然黄之锋嗰啲唔得啦，因为佢俾人起晒底啦，知道佢港独或者支持自决。 咁啊，最惨嘅黄之锋佢哋呢班友咧，已经同埋欧乐轩变成咗一个利益共同体。当欧乐轩佢系一个泛民嘅成员嘅时候，根本上黄之锋就不由自主，佢成个党根本上又要依附喺咧呢个欧乐轩身上，变咗欧乐轩咧就反客为主，佢咧就妹仔就大过主人婆。OK。咁基本上咧，你话香港众志咧系会脱离泛民咧，我觉得呢个系不可能嘅现实嚟嘅。根本上佢就要 唔系，根本呢班人就拜拜噶啦，已经 吓 系继续依附泛民嗰啲就已经 系 拜拜，出咗名嗰啲俾人知道嘅都拜拜。而家系边啲咧？系嗰啲未出名、未出头嗰啲咧，快啲离开，有自己搞一个出嚟，佢系本土或者系咩都好，本土唔犯法噶嘛，为香港好唔系犯法噶嘛。你话你自己搞港独、搞自决就犯例，就人哋 EQ 你啫，系咪？咪就系咯，你系一班为咗香港好嘅年轻人出嚟去选，系冇问题噶。 都啲， 但你黐住泛民，你俾人知道你系要依靠泛民，而而家呢个时间咁多市民。我哋呢啲未死嗰啲啊，系知道你泛民系做埋咁多衰嘢嘅时候，系唔会投你票噶。 当然系啦， 你泛民系唔会投你噶都。 喂阿 Evan， 不如你自己。 喂，你认唔认同咧？话即系有啲所谓自称本土派嘅，要同呢、這个泛民和解啊？你会唔会同泛民和解？ 和咩解啫？我首先嗱，首先第一样嘢，你要人同人道歉，即系你首先你要认错先啦，系咪？ 系。 你唔系揾把口啊嘛？我。不罪你，我唔会揾第二个嚟同你讲噶嘛，你咪自己行出嚟同人讲咯。所有嘅嘢，嗱，记住，人哋伤害过你，佢话要同你道歉，系唔该佢自己亲自道歉。道歉嘅方式系咩啊？睇你做啲咩咯。譬如，泛民呢啲嘅，喂， 系 你一扎友攞嗰啲，剁咗佢先啦。我你唔使总辞啊！你整啲整水，你都搵几个头号人物出嚟辞职先啦，唔使讲咁多啦，系咪？即系如果要得到你嘅信任啦，不过我话俾你听，佢就算做咩，我都系唔会信佢嘅。佢系要你票啫嘛。 系佢呃票啫。系啊，讲嚟讲 去就呃。佢要你嘅票嘅时候，咁佢都要做啲嘢出嚟先得噶，唔系话用最低成本，咩系最低成本啦？搵得口噏咪最低成本咯。 咪佢最差噏完之后咧， 我哋要揾本土派同佢倾，要得到佢支持，因为点解我系高高在上啊嘛，我而家鞠躬嚟揾你，你仲鸠屎咁开心？但系呢系假噶嘛，点会系啫？就系我做啲乜嘢出嚟，令到你相信先。原来我揾把口讲咧，小朋友过嚟，我而家嗱，我而家听你讲，嗱，你想有咩要求？你讲啦，我会达到你嘅愿望噶啦，咁样。但你要投我票就得噶啦，咁样。呢啲系交易咩？唔系噶嘛，佢氹你啫，呢啲系。你要搞清楚你要嘅系乜嘢先。系咪？而家问题系，佢话佢会真心悔改，承认错误啊嘛。咁你咪睇翻人哋台湾啊、外国啊嗰啲。真心悔改同承认错误，佢做嘅系乜嘢先？ 系 每一样嘢都系有成本噶嘛，大佬，你唔系话咁把口讲系嘛？口讲系最低成本噶嘛，几乎系冇添啦。即系所以你话阿刘西良同阿杜汶泽道歉，我屌你老味！如果我，我错咗三臭狐啦。 你又係用啲最低成本嘅嘢，又話呢個台係我嘅所有嘅，你要負責就梗噶啦，你都黐緊線嘅，屌你老咩？你有份講噶嘛？你唔係冇份，你話你唔係，個台係我嘅，個節目主持喺度講緊嘢，我唔撚知乜乜交嘅，我第日先知嘅。咁我出嚟攬，呢個好正常。屌你老味，你又有份坐喺度一齊講噶嘛？係 啊，係啊，佢坐隔離噶。 你唔係唔知喎，大佬。 係。 你而家你就扮緊曬就係、是，個台係我有責任出嚟道歉。我屌你啦！如果我係杜雲生，我坐一單就喎。 嗯。 你呢係冇誠意嘅道歉，冇誠意嘅道歉就唔係道歉。不過阿杜文就話原諒。接受佢道歉咁， 系咁， 即系人哋嘅一段嘅事情，咁我哋睇唔加以评论啦。 佢苦主嚟噶， 但系我就觉得呢啲，我喺我个立场嚟讲，我就觉得呢啲系冇诚意嘅道歉。 OK， 好，咁啊，喂，多谢晒你电话先 ，Evan。 OK，OK， 好，拜拜。 好，拜拜。 好啦，下一位嘅益友啦，因为今晚我哋太多嘅电话，我哋时间亦都系有限啦吓。电话呢就正在接通当中㗎喇，时间呢你12月2号嘅凌晨1点30。 喂，神區。 喂，早晨点称呼啊？ 喂，汤马士啊。 係，汤马士你好。 喂，嚟緊新东补选好严峻喎。 吓，点严峻啊？ 严峻唔係驚。个严峻係驚长毛选到啊，咁我哋又扑街真係。 长毛选到啊？哦。 呢啲咁嘅慢头红大佬，你俾佢再入翻去，即系证明我哋系错咯，变咗。 唔可以咁讲嘅，系证明佢仲系可以呃到一大部分嘅人啫吓。我唔同意话佢当选咗就证明咗呢个啱嗰个错。呢个冇乜关系嘅吓。 同埋头先听阿兴望诊讲翻阿范国威呢个单嘢啦。 吓， 佢之前系咪话咩帮？ 佢 话咩帮选咗就帮本土派啊嘛， 佢支援抗争者吓， 系啦系啦系啦，跟住最后又冇一件事啦 吓，咁我唔知啊，希望阿范国威议员佢会系即系公开交代下佢喺过往呢半年里边系做咗啲乜嘢去支援个抗争者啦吓，佢系作为一个议员，应该要开诚布公向啲选民去公开交代嘅吓，就唔系人哋问佢先至讲嘅。 吓，同埋之前长毛咧，系咪话听亲呢个台都唔系中立嘅？ 吓， 其实大把人以前都系投泛民噶啦，讲真。 吓，系啊， 边有本土派？即系十年前真系冇人玩啊，长毛啊，长毛。 吓，系啊， 黐搞线嘅。 即系佢话听我 好多人投过去票啦，讲真，老实讲， 系我都投过啦。 十年前有鬼本土派咩？ 包括你五区公投嗰阵时，我都有投过你长毛贼啦。嗰阵时系咪啊，大佬？唔系净系嗰阵时啊，换届投过，即系呢啲有咁嘅忘恩负义，屌你老母閪，真系贱到无伦。跟住又话我哋嗰啲嘅听众咧，全部咧都系唔中立嘅。咁点解唔中立啫？喂，大家系唔系就住嗰件事去睇嗰啲嘅客观嘅证据？系嘛嚟到去判断嗰个事实？喂，我哋唔喺度吹水嘅、哦，我哋唔喺度作弄虚作假嘅、哦，我哋全部有证据嘅、哦。点解唔中立啊？我哋益友全部都系睇下我讲嘢有冇证据嘅啫，系咪啊？如果我三温白做嘅，一样系冇公信力噶，一样俾人屌嘅、哦。吓、啊， 照佢屌票嗰啲嘴脸越嚟越似林郑月娥， 吓、 啊，就永远都系人哋错嘅， 吓、啊， 佢自己系啱嘅，唔靠佢票系错嘅， 吓、啊。吓、啊、唔投票佢系错噶，喺佢个眼中。 最惨你新东咧，嗰啲蠢嘅选民太多啊嘛。上次俾阿 黄 伯伯入翻去， 佢18万对15万，咁你咪去睇下梁国雄到底佢系可唔可以吸得晒咯？我觉得未必嘅吓、啊，大家都要即系怀住一个乐观嘅心情嚟到去睇嘅吓，咪、啊、大家咪尽力咯，系嘛？我哋又继续去。做呢一个嘅直播，大家尽力咧嚟到去分享一下梁国雄点样屌票嗰啲嘅嘴脸，系咪？或者同啲朋友讲，系咪？分享俾啲朋友睇，咁嘅时候，我觉得系会即系系有效果嘅吓、啊，即系慢慢嚟啦吓、啊。一啲比如话钱王嗰啲，我哋咪尽量去话俾佢听，起码佢系肯听我哋嗰啲意见嘅，肯听我哋嘅内容嘅节目嘅。咁起码都慢慢嚟到去即系转化，系咪？咁我谂系好难 话一下子就会做得到嘅。你十八万到十五万，咁佢屌票，你咪睇下佢屌票屌得有嗰个威力系几强咯。吓，我觉得唔系太悲观嘅。 头先你咪讲紧话，仲有人想黐翻去泛民嗰度嘅。 系系啊，的确系啊，呢个事实啦吓。我都 喂，如果而家到今时今日啦，讲真啊，你仲有呢个想法，都快啲扑街死啦嗰啲人。 大把人啦， 边有可能？ 你睇下有几多本土派， 你仲投得翻转头嗰啲票？讲真， 唔系你见到有啲，因为咧佢又唔系话要你嗰啲投票，因为佢唔系出嚟选举嘅。嗰班友纯粹喺拗捞嘅啫，有一班咧之前本土派势盛嘅时候就自称本土派，本土派 追头言嗰啲啊嘛， 你都见到啦，有一扎人嗰个系表表姐啦，仲有好多不知名嗰啲，我都费事讲名啦，因为你哋都唔会识嘅，好老实讲。咁啊，嗰班友咁你翻转头喺拗捞啫嘛，有啲系做记者啊，有啲系喺度嚟即系拗捞啊，做议员助理啊，做呢样嗰样啊，吓 NGO 啊，喂，大把呢啲人啦，系嘛，即系。他又不是选举的，所以你不要以为，因为泛民本身他家底厚嘛，是不是啊？那是请得起的，那就有人会排队回去咯，因为他不需要参选的，那些人是，那些拗捞的就有份工给他得的。 不知道什么心态的，那些 人。出粮心态咯，打份那些这样的工，万零两万元，是不是？又没有很过瘾的，不用怎么做的，是不是？你去读媒记者，做些什么呢？是不是要出去跑新闻是怎样？ 当初有本土派是因为泛民的不济才会有本土派的出现的。 不好意思，人是会向现实低头的，汤马士。当他出到来毕了业之后，那我们搵食的，搵食的时候喂，去泛民左交的组织就最容易的啦，搵下日子过下日神，你不君不见啊，泛民大把这人的嘛，捞到几十岁不知道在做什么，一事无成。靠啲捐款过活嘅大有人在啦，系咪啊？啊， 系咯，好，我今日想讲就系咁多啦。 O、okay, K， 多谢你电话，好，拜拜。好啦，咁我哋听多一位益友嘅电话啊。喂，早晨，点称呼啊？喂， 喂， 系早晨到你啦。 系，等等。 啊、你先个收音机先好唔好啊？ 好，我系阿 Ben。 阿 Ben 系，请讲阿 Ben。 我就系一个学生嚟 嘅。系你中学生定系大学生啊？ 中学生。 系中学生，系你好，请讲啊。 其实我都系住喺九西嘅，咁我都想讲下关于最近选举嗰单嘢。 系。 即系其实咧，其实你哋输系因为好多。年輕人都已經不支持這班的所謂泛民，其實因為他們最近就說要年輕化，其實不關年輕化事，是因為他們那種選舉，就是他們那種抗爭方式已經是過了時了， 是 即是他們很多時候，譬如有些很危急，即是很危急的時候，只是懂得出去喊幾個口號，即是年輕人應該是沒什麼作用，所以投都唔想投俾佢哋咯，系即系觉得佢哋系咁嘅硬烂食咯，完全系。 系 咁跟住近阿长毛咧，就即系其实我觉得啊，即系天姐系完全咧都想收敛翻泛民平嘅，讲真 吓， 即系点解咧？如果阿点姐啱啱真系加埋啲票咧，系过咗建制派咧，咁佢哋就会有个藉口就话。佢哋 戒票， 真系戒票啦。咁但系而家咧，大家加埋都唔够。咁啊，最近我听长毛嗰个节目咧，佢就话：因为咁，跟住佢就讲咗一句理论系话：因为阿冯检基同阿李卓人一齐选嗰啲选民，就觉得佢哋两个内讧啊，咁啊觉得泛民唔可靠啊，咁就唔选佢哋咯。即系讲啲咁样借口。咁仲有佢仲要賴埋咧另一個候選人係曾麗文 加。佢係加埋係啊，長毛拆講啊呢個，佢加埋曾麗文咧就夠票啦，咁撚樣啊屌你老尾真係。 係啊，即係加埋嗰千唔知三百票咧，即係萬二千票再加埋一千唔知三百幾票咧，咁樣多過佢哋，即係佢哋係完全唔識反省自己嘅問題，淨係賴人咯喺度。 嚇，係啊，咪諉過於人啦嚇。 即系佢哋系冇脑嘅，完全系，我真系觉得你个脑唔喺度生癌嘅，屌你老母真系。 吓， 阿長以前咧，即係好多即係投票嘅人都覺得佢嘅思維係好，即係好創新，即係佢都會掟嘅嘢，唔會好似凡人咁坐喺度，即係揾投票佢。但係覺得佢 喂，你好細聲喎、啊，阿 Ben。 唔係，因為我感冒，所以我唔舒服，我講得細聲啲。 係。 即係覺得佢點解好多你唔覺得其實力量或者社民聯咧，佢哋咧反而佢哋嘅思維係倒退，即係越嚟越似泛民嘅。 嚇！ 你覺唔覺啊？ 嚇！ 即係佢哋，即係好多時咧係唔關個年齡，而係關佢哋嘅思維喺度倒退，甚至即係唔進步啊！ 嚇！ 即係阿教主咧，佢雖然唔係亞幾歐，但佢嘅思維咧係即係好貼近年輕人，雖然係好多人支持佢， 係 支持佢嘅。但係呢班白嘅老嘢，你睇下抗爭呢個嗰一班，哇！好少年輕貼地咁，但係其實佢哋嗰個思維完全唔貼近年輕人。 哦，呢、這个当然系啦，我哋都讲过好多次啦，就是、年龄咧就并非系嗰个判别咧一个人嗰个系先进啦，亦或落后嘅唯一标准嚟嘅。咁有啲人，比如话李仪先生啊，或者郁敏啊呢啲，咁佢都系有翻咁上下年纪，但系佢哋咧亦都系非常之了解年轻人嗰个嘅想法，系咪？咁咧就呢、這个系事实嚟嘅。喂，咁但系咧就你个电话个声量咧就似乎都太细啦。咁呢就係、是、不如我哋讲到呢度先好唔好啊 ,Ben。咁好多谢你支持我哋嘅节目啦，希望你继续喂你係中学生，你俾多啲你中学啲同学听喎、啊、我哋嘅节目知唔知啊， 佢哋唔係太关心你嘅事。 你要 share, 有冇 share 我哋嘅节目啊喺个 Facebook 度。 冇。 冇啊，你 share 下次得喎、啊、你要俾你啲中学嗰啲同学知道有即係呢个节目先得㗎嘛，可能佢听下想听呢唔、啊、小心咁样。好唔好啊，O K， 咁多谢晒你电话啦 ，Ben。 得 O K， 好，拜拜。吓，咁我哋咧就今集节目时间咧去到呢度亦都差唔多啦。咁啊，我哋睇下下个礼拜咧就再公投嘅时候咧就再见啦。咁啊喺度咧就作出个呼吁，就系咧嗰啲嘅 backup 佬咧唔好再喺度偷我哋啲片啦。我哋咧系会好快咧就会将嗰个 archive 咧摆上 YouTube 嘅。O K。咁如果再见到呢係有人偷片呢，咁我哋係会举报㗎啦。呢一个讲咗好清楚㗎啦。如果连呢句都听唔到呢，就证明根本都冇听我哋节目，就斋偷嘅，就唔好话支持我哋节目。我讲得好清楚，专登留返最尾先讲嘅。唔好再偷我哋嗰啲片摆上网 ,ok? 唔好再做嗰啲 backup 佬嘅行为，因为我哋自己係会 archive 嘅。好啦。今集节目时间咧就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咧我哋再见，唱一个晚安歌先。欢乐今宵再会，各位益友晚安。多谢大家收听，拜拜，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不要公投啊，记得 ，OK。拜拜。